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co， 我是马仔。 早晨，sorry， 早晨，我是港产不打。 得 ，OK， 嗱，跟住咧，我哋仲有好几位主持咧会轮流打入嚟，因为唔够线啊，我哋系啦，咁我哋讲住先。咁因为咧，我你的名字咧就好几位都有睇嘅，咁一阵点都会分享少少。咁我哋一陣呢都會集中先講講洋腸啊，跟住講你的名字㗎喇，好唔好？但係呢啲名字其實我哋好多集之前呢已經講過個故事，所以今日我哋唔係講故事，講下今次香港上畫嘅一啲嘢，好唔好？ 冇錯，冇錯。 好啦，咁啊係咪數下榜先？ 好， 係。 係。 係。係。係啦，第一名啊，你的名字喎。 冇錯，中望所謂，同埋其實我哋都詫異啊，香港發行，因為其實你問我呢 ,over 香港發行就 underestimate 呢套戲嘅。咁其實佢第一日呢上畫首日就贏咗 Doctor Swing,Doctor Swing 係第二個禮拜啫，咁同埋佢第一日有8万，咁我哋行內不嬲都係呢正常嘅戲呢首日票房成十呢就係佢嘅 Over All 票房嘅，通常咁計啊，即係好 roughly 咁計啦，咁所以呢佢有8万呢，咁你啲名字呢就1000万打底起碼，即係佢哋行內咁樣預，咁即刻係有戲院玩 跟上，係呀、 系啊，多咗咁啊，所以即刻讲讲呢啲现象啊，咁我都好开心，系啦， 而家有200几场啊， 系啊，205啦过咗，其实奇异博士好多场噶，过300几啊，咁但系都会输咗俾你啲名字喺今个星期上画呢个币， 冇错， 好啦，第二位 系就系、是、奇异博士啦， 系啦，咁啊都正常，都正常，始终都仲系好多人睇，第三位 冇错，系地狱解码啦， 系啊，都有嘅，系啊， 系啦。 不過少好多啦，第四係啦，第四有魔法精靈啊，去到喎。 我呢套睇咗咯，終於。 我終於都睇。 終於好睇嘅呢套，係啊係啊，都係即係娛樂片嚟嘅，好睇嘅。 喂，咁呢套好啲定洋腸好啲咧？反而。 喂，咁呢套好睇好多。嗱，我洋腸我覺得好唔掂嘅啫，我將一次過大版。 好嘅好嘅，即係佢有魔法精靈，起碼都係細路仔睇冇問題啫。 正常咯，同埋佢呢套調翻轉嘅，佢真係拍俾小朋友睇。嗱，即係以往我有啲小朋友。有啲小朋友卡通，我覺得佢係拍俾合家歡，係家長同小朋友。呢套咧係更加兒童向，但係就有啲信息咁，好正面咁咯。係啦，好睇唔知，係啦係啦。 好，第五位 係列車上的女孩。 喂，我又睇咗呢套，話可以喎、啊，不過就以佈局嚟計就唔算好。好 fit 咯，因為佢來去人得幾個啫，即係唔係你殺就我殺，唔係我殺就佢殺咁咯。咁但係都好細膩嘅，係 OK 嘅。即係中意睇呢啲懸疑犯罪片可以睇下。 好嘅，第六位，哇呢套都好嘢嚟喎，其實 系呢套俾你林恩的中場戰士。 嗱、呢套咧，因為有李安個名，咁你問我好期待去睇，因為我自問啦，即係李安就頂級導演噶啦，即係冇即係除咗怪醫甩過一套嘅啫，咁其他都掂嘅，真係推手啊、喜宴啊，哇，套套好正。咁咧，但係係啦，咁啊睇完我先知呢套其實係呢、這個文藝片嚟嘅，咁即係文藝片純托嘅啫。咁嗱，佢文藝片有咁嘅心態入場睇好睇嘅，其實即係。中上嘅起碼都，咁但係佢要吹就話要 3D 啦，又要 4K 啦，同埋82格啦。嗱，咁呢樣少少技術我分享一下先。嗱，其實 3D、4K、82咧，你記住，絕對唔係李安發明嘅，得唔得？咁點解咁耐冇人做呢？就因為冇人會做，就覺得冇意義做嘅啫。你明唔明？就唔係話個技術好似阿凡達啱啱出 3D 就真係阿佐治奧卡斯真係砌啊，唔係錯嘅事啊詹姆斯金馬倫真係研究過啲技術新㗎嘛，呢樣嘢係變勢。咁以往冇人咁做，就因為呢第一拍82格好煩嘅。咩叫拍82格？其實即係 high speed 嘅。咁 high speed 呢，其實如果你拍子彈啊，譬如Matrix 啊嗰啲，其實唔止82格㗎，起碼都可能400、500嘅。咁但問題我哋只會部分動作長口做咯。咁82格嘅意思就係一秒佢撈好快嘅嗰個速度，咁即係變咗佢入面好精細，即係譬如一滴水滴出嚟，哇！嗰啲細水花佢都逐格影到。咁通常就愛嚟我哋揸翻變做慢動作，咁啊變咗好細膩喎。但問題阿李安去做就係82格，佢正常播翻個正常速度。嗱，其實都有關係嘅，即係如果你越格數越多，佢後面嘅啲嘢越 details， 即係如果你譬如你個畫面入面好多煙花，好後面好多人嘅，咁叫佢好清晰。咁但係冇人咁做，就因為冇人全套戲都82格咯。因為你拍82格，你每拍完你停機都要撈嘅，咁同埋你睇 preview 好耐嘅。 即係譬如我哋拍嘢拍完會睇 preview 嘛，平時啲 preview 如果正常25格嗰啲撳掣咁就睇到，佢發現嗰啲又要撈一陣，咁播嗰時候會好窒，即係幾窒嘅，慢慢咁播。咁你我所有嘢都拖到好長，最大鑊就係佢拍而家仲要 3D 喎，咁佢 3D 仲要10拍喎，即係兩部機拍20拍咯。咁其實係喺技術要求好高， 消耗好大。 但你問我咧， 咁但係實質對套戲有冇越幫助？ 係啊，真係冇必要咯。咁你問藝片拍乜 Q3D 啊？套全部講嘢嘅，咁其實你問我，你揾手機拍就得 嘅。咁唔理呢啲部分啦，咁我唔理佢呢樣先啦，我當我睇偷拍版啦，呢啲唔關我事啦。咁其實套戲好唔好睇？ 唔覺噶，因為佢就算依刻你入戲院睇，佢做曬咁多技術，你發覺佢同TVB 啲劇冇乜分別。 但係個劇本身都唔好睇，個故事。 咁、那個劇你以文藝片角度，佢就係文藝片嘅好睇， okay, 就並不是影像上好睇。 即係個古仔得嘅，不過真係文藝片路線啫。OK， 明白。 係啦，但係得嘅意思都唔係劇情上好刁鑽，而係佢可能啲人物啊，佢啲對話好細膩啊，啲心理描述得好。 咁大家就要擺啱個位啦。如果大家諗入去，哇！啲咩勁場面，打鑊勁嘅，冇你話好少嘅係咪？ 係啊，三分鐘到咯，我諗。 唔 係 啩？少嘅意思 係啊，佢得一場戰士嘅啫，佢冇喎，佢即係佢嘅回憶咧，佢冇喺伊拉克，差唔多全部冇伊拉克嘢嘅，係得回憶嗰場，即係邊個大隻佬死嗰場，佢救大隻佬嗰場。 好啦，明曬，好咁大家擺啱個位就睇啦，因為今日唔夠時間講太長呢一套，好繼續數啊。 係，跟住 第九、 第七就唔係喎。我唔知會佢輕咗六排八都係呢套 啊， 啊不過唔緊要啊，咁第七就係洋腸派對啦。 係啦，咁啊知乜八佢重複咗，咁啊當係八啦，下一套照褪啦，係路係咪？ 係第係啊，第路。 路係咩？ 都會借嘢喎呢套。日本嘅。 日本哦，咩類型啊？殺人啊？ 懸疑殺人，又係有個連環殺手殺完人加個路字。咁我個導演都出名嘅，因為之前都拍過類似嘅，即係有套出名，我唔記得叫殺人啊，好似都 明。都係呢啲戲，明白。 係啊，都係嗰啲係啦，係啦。導演係叫李相仁啦，係啊，日本人嚟嘅。 唔太多場次啊，幾廿場咁樣。好嘅，好，再下一套。喂，咦？ 係西貢小姐啊，廿五周年紀念音樂劇啊，三場嘅啦。 Miss Gone 啊，即係其實喺個舞台度咧，直情有直升機降落嘅，可以玩到呢套嘢，好勁。我睇過現場版嘅。 哇 ，OK， 個越南小姐嚟噶係嘛？其實 個古仔裏面係啊，係咯， 係咯，係咯 ，OK，OK， 明白。 係啊，全世界都出名，即係呢套係即係 Phantom 之後即係流行咗呢啲 musical 啫，呢套其中一套都爆咗幾犀利嘅。咁呢套 好爆嘅， 叫做係即係拍低嘅一個版本啦，係咪？咁都好經典啊，係啦，廿五週年好，再下一套啦，呢、這個應該而家係算第十，英女王係嘛？ 係 呢、 這個 對到， 呢、這個係呢、這個字點讀啊？探見啊啲咩？ 近見 英女王。 好啦，咁有冇啲係新上但係已經喺下面嘅呢？我想問下。 其實我快立就全部優先嘅啫，譬如你話咩大手牽小手啊，嗰、 哦、 啲全部優先嘅，未上嘅，未正式。咁、 哦 okay, 最望落去係咯。 冇啦冇啦 ，OK。咁即係新上，不過今日幣都唔係太多啦 ，OK。咁頭先已經差唔多數曬啦 ，OK。好，咁啊要講多一個咧，就係北美嗰邊咧已經做咗啊，我哋話嗰度叫 Arrival 啊，即係咧。嗰度之前啊，即係大家鬧到飛起就係咩呢？就係、是、呢個東方明珠塔啊，即係上海東方明珠塔 ，key 咗落呢個維港景嗰度。咁嗰度嗰時呢，又話套戲叫空降咁樣噶嘛，即係、 即係砵仔糕擠咗喺維港嗰、那個係嘛？ 我一次個石春打龍旗啊！咁嗰個就話係香港本來話係下11月25日做嘅，咁但係而家就褪到下年先做嘅，即係香港啊，香港台灣都係話最奇怪，你知台灣不嬲都幾同步，但係竟然都一齊。啊，梗係有啲問題啦。咁但係咧，其實北美就如期上咗，叫 Arrival 呢套。咁香港都改咗個新名，叫做《天殺二降》嘅，係啊。咁啊，你聽啲名字就外星侵略啦，但你千祈唔好咁諗啊！有咁諗，你入去一定賴嘢，一定媽媽聲，因為其實唔係講啲嘢。咁呢個咧，一陣我哋稍後或者會唔會可能你最尾先講翻轉頭啦？要係咪？因為我哋而家時間比較有啲緊迫，咁我哋講嗰啲香港做咗嘅嘢。review 翻啲嘢先，咁我最尾就介紹翻呢套 Arrival 俾大家，因為有北美朋友都想聽啦，咁有啲香港朋友雖然未睇到，但係都好想聽下到底呢一套戲嘅實質上得唔得咧？咁其實而家喺各大嘅即係爛番茄又好 ，IMDB 好，佢哋嘅評分係超高嘅，即係鬼佬係非常之中意，但係我就已經覺得呢套戲咧唔啱香港人睇嘅，咁點解會咁咧？咁一陣我哋之後講翻，不過呢套一定要留意嘅地方就係咧，佢原作者係一個中國人嚟嘅。 都好奇 呢個先係成套戲最特別嘅地方，係啦，咁所以有啲中國內地啲人就 好睇重今次呢一套戲，即係佢覺得係一個或者都算係華人嘅科幻小說，一個雖然嗰個係美食環，但係都係華人嚟嘅，係咪？咁佢哋會睇到好重，即係同三體同嗰啲咁即係講，因為佢攞星雲獎嘅，係啊，唔係普通一本小說，係98年已經攞咗星雲獎嘅一個短篇小說。咁一陣先同阿長講，我呢個稍後啲，好唔好？先講香港嗰啲嘢先。好啦，好啦，咁以上啊，係啊，香港嘅觀眾以佢腳同荷包去投票，咁你只作參考啫，唔需要信曬，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選擇。好啦，咁我哋落嚟講戲啦，咁啊唔中意穿橋，唔中意聽古仔嘅朋友又熄機。好啦，咁咪講少少阿楊搶先啦，好唔好 啊？梗係楊搶先啦，喂，我先講啦，因為你啲名字真係大把高手講啦。咁啊，嗱，楊搶就我就睇，即係你問我睇優先嘅，咁咧，嗱，現場氣氛一定好，因為大家都預咗佢係啲比較即係賤啦、低俗嗰啲嘢啦。咁但係我就有心理準備，其實我就即係你我自己個人我接受到低俗嘅。吓，不嬲你俗冇所谓嘅，但你俗你有意思嘛？ 系啊， 即系俗嚟嗱，你话纯搞笑俗，我觉得都 OK 喎，即系我都觉得咁叫有意思。即系譬如低俗喜剧，佢俗得嚟好笑啊，二来俗得嚟佢讲紧啲人话，其实喺度即系讲紧自己自嘲电影界几惨，咁我都 OK 喎，接受嘅。咁但系你话俗嚟冇意思，咁你话我话俗嚟系咪好笑咧？喂，呢套我啊觉得就真系开头可能会咯，咁但系之后咧玩嚟玩去嗰啲嘢。 嗯， 即系我觉得永远都系哇咁啦，咁食乜嘢啊？ 有啲人就好中意嘅，系啦呢度 系啦，即系嗱，睇你啦。咁呢啲个人重口味又唔敢讲，但我可以好肯定呢套戏系重口味嘅。即系如果你话普通族嘅人咧，你都要将个底线再拉低啲。即系因为佢入边好多，其实好多场口冇意思地俗嘅，即系摆明就为咗俗，为咗讲粗口，句句差唔多接近，即系句句不停嘅。咁我睇個版本，不過我應該都應該等於出街版啦，因為我睇三級嘅，咁而家應該都係三級版嘅嘛，都冇二級版。咁佢啲字幕咧，佢就好似玩當年精子 VS 加夜字咁樣，咁就好多個中文字幕係已經書面語嘅，同埋係會加埋咗唔撚係啊咁樣個撚字出埋嚟嘅，跟住又話咩喂屌唔好咁樣啦，又話咩咩咩去安樂世界啦，一定要去我哋嘅夢想，你冇咁撚蠢啦咁樣，即係個咁撚蠢就出埋嚟嘅，咁即係你變咗你係啊，你睇字幕已經見到中文粗口啦。咁啊跟住就睇你中唔中意呢啲囉，咁我覺得怪即係彈嘅，咁你粗口啫，但你咪句句咁樣話咁望落去有啲皺眉頭。咁成套套好冇我知，即係有啲人講都話嘩背後好似好多嘢講，咁其實有啲咩想講唔俾人愚弄咋嘛，咁你冇話普世價值觀叫你即係以下犯上咋嘛，人哋以往講嘅嘢全部推返嘅個世界觀假嘅，咁呢啲其實係人都諗到㗎嘛，即係反烏托邦咋嘛。咁你問我呢啲呢，我唔覺得係咩層次嘅，即係有啲人就話喂唔係呀，背後其實有嘢呀，咁你係人都諗到㗎啦。你睇個本身，我對於我本身擺明都唔係講呢啲，擺明有魚賣弄，純賣弄又粗口啦，跟住又要去標劇，標榜最後係咩咧？搞咁多鋪排啊，點樣人類奸啊，食佢哋啊，咁啊，跟住後屘點樣群起革命啊，佢最後咪都係博嘢，佢目標就係博嘢咯，佢其實就係即係 sell 嘅嘢就係要你享樂咯。要你縱慾咯，啊唔使諗噶，啊總之享受就得噶啦，咁其實呢啲好冇意思嘅，即係拍到咁嘅戲，即係我唔覺得有啲咩心咯，即係你拍呢啲咁，你但係仲要揾卡通拍，咁同埋又要包成，即係咁樣嘅包裝去拍，咁我頂唔順佢呢啲，即係我覺得係敗壞嘅信息咯。咁你話我係咪道德撚一件事啊？咁但係我自己就接受唔到啦，咁我亦都唔覺得套戲真係好笑同埋係。咁你咁即係咁俗嘅嘢，我成日覺得人人都諗到，其實100年前啲人諗到，200年前啲人都諗到，點解咁耐冇人哋唔做咁解啫？人哋不屑做，咁佢肯做就唔代表佢出咯，就係咁。咁我就係呢個好差嘅 comment。咁我覺得電影唔應該咁嘅，即係電影咧唔應該淪落到就係話原來個機密係到啲觀眾屎尿屁玩厭咗啦。玩埋食物 Q 貼表面，但 Q 貼得嚟入面講粗口、殺人、要性交、搏嘢，咁啊觀眾要睇呢啲，我啊拍呢啲，咁唔係咁咯。你電影應該你係有嘢想講，你應觀眾應該睇乜就拍乜，就唔係而家觀眾想乜就喂啲乜俾佢睇。咁呢套就係喂佢睇嘅極致啦，我覺得。咁所以我定義為呢套戲侮辱緊電影嘅，咁亦都覺得導演啊、揭跨嗰啲全部都係即係真係純為兼力，純為俗而俗，咁我覺得真係好冇意思。咁亦都奉勸咁多位，係啦，醒啦，係啦， 即係其實我明明喺一間好出名嘅食肆，一間酒樓，係嘛？ 你个客话要我要食屎，咁系咪我喺厕所度留嚿屎俾你食咧？咁 冇咯，系啦，冇错，正常。或者佢简单嚟计，人人都知道屎唔食，不过有个嘢就食到冇得食啦，啲人已经闷咗。我屎，我谂咗哇几百种方法煮个屎，好乸有创意嘅个屎，咁但系都系食屎。咁系咪咁咧？系咪要 sell 呢样咧？咁全世界冇人卖屎，得你卖屎，你觉得系独特咧？或者叫做第一个卖屎嘅人好威咧？咁而家就系咁咯。 咁都有間餐廳係用屎坑嚟做包裝嘅。 咩 我要舉多一個例子呢，我以前睇過一個即其實都係嗰啲叫廣告即叫乜嘢呢，即嗰啲係將全世界啲唔同廣告即係剪埋一齊咁樣喺即係藝術中心嗰啲地方會播嗰啲嘅，即係要畀錢嘅呢，佢去睇戲咁入場睇，但係佢冇，佢唔係成套戲咁長㗎，即係可能你對一個鐘裏面，但係有世界各地唔同嘅廣告啦。咁我睇過一個好特別，其中一個好特別，咁係咩嚟嘅呢？佢影住一碌嘢，就跟住音樂會跟住個拍子會抽搐嘅，係啦，係真㗎喎，唔係CG嚟㗎，係實物嚟㗎，咁 真屎去喐， 係跟住啲音樂喺度好似起舞㗎嘛，對對對對對咁樣，咁呢佢即係當然呢啲一定係歐洲嘅廣告，因為如果唔係呢啲真係好難出街同唔會咁， 你 淨係咩性器官，你可以一個性器官喺個廣告出現呢、這個你都好難想像咩，咁但係佢真係咁，咁但係反而你睇嗰陣呢唔低俗。 OK， 即係佢係包裝到好藝術嘅，但係雖然影緊係一個性器官，但係佢喺度係玩緊音樂嘅，即係佢同音樂係有關係。 明白。 咁嗱，調翻轉你可以對比睇翻呢條洋腸派對。佢就唔係出現一個真嘅食器官，佢係用一個 sausage 同埋一個賓，即係嗰啲 熱狗包， 包係熱狗包咁去玩呢樣嘢。咁但我相比之下，我反而覺得嗰個真係影住個性器官嗰個係高尚啲嘅。 係呀， 因為佢雖然影住性器官，但佢做嘅嘢唔係同性係冇關啊。反而其實我唔知佢賣乜嘅。嗱，我 咁病套嚟嘅咁 嘅，我喺個腦度，梗係唔係啦？如果咁白就唔會睇唔明啦。嗰啲廣告佢係冇字幕㗎，同你講，佢就講咩話講咩好，佢照播㗎。OK， 我哋去睇亦都唔係知佢講咩嘅，因為好多唔同語言。咁你入去係意會純唔係純睇影像。咁其實我唔知佢賣乜嘢㗎。咁但係睇嗰陣咧，都會覺得啊，真係都幾夠撲喎，竟然影住碌嘢，咁喺度睇到跟住音樂喺度，即係喺度抽搐啊！你明㗎啦。咁但係佢係有拍子嘅，可以好啱個 bit 嘅。咁你成件事呢，我又唔到佢唔服佢嗰種嘅創意同埋嗰種大膽。咁但係佢係咪低俗呢？佢係咪賣性？佢唔係喎又。咁所以大家可以去對比一下。 你即係睇手法囉，又係嗰句。手法同埋你個本身囉。即係你譬如你真係有啲嘢有啲議題你想講，咁你睇得到㗎嘛。但係呢套好明顯係賣弄㗎，即係調返轉唔係背後有嘢想講，只不過借呢個咁樣，喂不如咁啦，咁去準啲啦咁樣，咁啊係啦，咁啊搞埋啦，唔止啊做出埋女性自足器啊，自足器啊奸嘅插埋落個男人屎忽度，合體啊變機械人啦咁啊，即係去到咁就真係冇意思。 唔係呢套戲冇咁啊。 呢套嘢有咁啊，咪插埋边几人咯，后屘啊？ 唔系啊， 你未睇噶？好劲噶，最后 最后系 控制咗个男店员咧，喺个屎眼嗰度插喺度咁 啊， 你当合体噶？ 咁都得啊？ 系啊，仲要一路讲又话咩？你冇攻我后庭啊？咁样跟住吉咗入去，我而家就同你合体咁样，跟住控制咗个男店员嗰个打咁样。因为个镜头又影住佢嗰个开咗个拉链，佢又匿咗入嗰个人类嗰个嘴嘴嗰个位，咁佢又即系好似当三粒万能盒个底咁样，个机械人喺度咁样，即系其实似有啲似月光摩利亚嘅，即系如果你睇 One Piece 咁咯，即系个男店员啊大咗咁样，跟住插咗落去之后邪恶咗，咪打啲食物咁。 真系 好难谂顶嘅，真系。 有人够胆咧，就即管学下头先我讲嗰个广告咁，佢净攞性器官去扮演一啲角色。大家有睇過人用下爬嚟去扮角色咩？即係佢倒轉嚟影嘅，即係佢倒轉。 哦，甩咗出嚟嘅下爬，係啊，其實反轉咗， 變咗向上。其實佢影嗰陣倒轉，梗唔係個人啫，倒轉啦。咁下爬就反轉，咁就係佢向咗上咁。咁就佢，但係佢個口都照講嘢噶嘛。咁佢下爬個頂度黐兩隻眼，咁好似一個怪人咁咯。咁佢又都係在肉色嘅喎，咁佢又男有女喎。咁其實我覺得呢個都幾有創意嘅。如果唔知大家有冇記得，有一輪幾興玩嘅。其實蜘蛛俠 倒轉 case 嗰度咧，係有少少。後尾阿 Jack Black 玩佢嗰陣咧，就有玩過呢樣嘢。佢就將自己個下巴由咗綠色扮 Yoda， 佢就倒轉影咗 Yoda 咁嘅。咁其實嗰台 我 Yoda 嚟嘅咩？我唔係喂食鬼嚟嘅，我見到好似 喂食鬼定 Yoda， 但係 佢 喂 食鬼嚟 ，Yoda 嗰個通嘅。 系，但好似我只嘢好似喂食鬼 嘅。可能佢唔似啫，但佢用 Yoda 个口吻讲嘢，咁所以我觉得佢系 Yoda 啦。佢纯粹搽咗绿色啫。咁其实呢一种嗰时咧，曾经一度几兴玩嘅一种，用一个下爬嚟去饰演角色。咁我就觉得，喂，如果你再有创意，你够唔够胆用啲性器官嚟饰演角色？但佢唔系玩性喎，我意思即系你真系搵碌嘢去做角色，但系嗰碌嘢真系碌嘢噶。咁但系你黐啲眼泪啊，咁你咪做啦。咁你够胆咁做咧，我啊够胆睇。但是套戲不是講性喎，佢哋真係係角色嚟嘅。咁我覺得咁你夠膽玩我話你好嘢。咪因為呢唔係冇嘅，即係而家唔係真係講笑，有一對男性嘅表演者。佢哋係佢哋係全裸咁樣出嚟表演，係表演乜嘢呢？就好似呢人哋玩扭波咁樣。即係人哋扭波就攞個氣球去扭啊，扭隻狗出嚟扭啲咩出嚟。佢係攞自己個性器官出嚟扭。 咪話下。 是啊，是成个。 扭几多即是肩扭的扭好多。 扭咁你。 小圈嘅啫吓 我就睇佢又唔係真係扭波咁扭咁唔可能嘅。佢將佢即係总之將佢執到呢变成一啲唔同嘅形状包括汉堡包。嘩淨係我都唔痛嘅咩咁樣。咁但係呢佢嗰个因为我睇过系个录影版啦咁佢就系直情 zoom 埋去影嘅。你成个画面就影住佢个器官嘅。但呢个系一个喺一个剧院度好多人喺度睇嘅一个咁嘅表演嚟喎，你唔好以为咩 cheap 嘅嘢，唔 cheap 噶。 明白。 咁你见到两条马甩佬就喺度唔着裤咁企喺度，就将个器官 系两即系两条嘢合来合去整啲 唔同 出嚟。 佢唔系两个人喺度合体啊 ，OK？ 佢两个字啊，佢冇个男人冇任何接触 ，OK？ 佢两个就喺度两个唱双簧不断喺度扭落嘢，喺度不断变形，即 系 好似玩扭波咁。咁啲人喺下面就笑到就其實冇辦法停口。咁唔係呢個 show 係曾經有擺上網㗎咁而家搵唔返㗎因為可能實在太過唔知可能有啲人接受唔到。咁但係我有睇過嘅 ,ok? 即係我有睇上網㗎睇過嘅。咁我冇諗過後尾有人會鏟咗佢嘅 ,ok? 咁我覺得其實佢係一個表演嚟嘅啫。雖然佢係咁樣表演法但係我又冇覺得佢低俗㗎喎。因為佢裏面玩嘅嘢同性係冇關係嘅。 系，可能有啲灯光同埋音乐效果， 系嘛？佢调翻转，佢个内容同性冇关啊嘛。 系， 佢唔系，佢用个器官嚟玩，但系佢玩嘅嘢冇关啊，同性。佢翻嚟攞嚟玩啲日常嘅嘢啊，都扭到变咗好似个汉堡包咁啊！咁哇，我大佬，即系你就系会觉得，哇，佢真系好犀利，佢唔觉得痛嘅咩？咁样扭法，咁你就系不断觉得系咁嘅啫。咁同埋点解佢可以扭到咁嘅？咁你都觉得佢好神乎其技嘅。系，咁真系有啲咁嘅表演啦。我听人哋喺剧院度做嘅，咁我覺得大家可以對比返囉係用一個真正嘅器官去玩一啲劇出就有人睇亦都係即係佢唔係當一個低俗如果題材上亦都唔低俗嘅其實係呀咁大家可以去對比返囉係呀好仲有 冇咁啊係囉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嗰句即係要知個本心囉咁呢套擺明係賣路擺明係借個低俗嚟即係攞票房嘅咁啊，即係係咯，咪咯。 好， 但我見好似美國都差嘅，係嘛票房？ 我唔知啊， 覺佢勁咯， 冇興趣，冇興趣，冇研究，係啊。我其實已經一個佢個中文名，我都唔中意。 係係啊，即係唉，總之即係你問我個方向就係咁，你可以俗咯，但係唔可以壞咯。即係你可以，即係你有時做啲嘢比較叫做踩界。但係你個本心你唔可以 邪惡㗎嘛？ 係啊，咁但係而家就唔係啊，而家係調翻轉開始賣邪惡嘅嘢啦。 唔關事啊，我覺得佢呢個戲名其實唔好關到佢事嘅。呢個戲名個名咩叫洋腸派對啫？咪就係講有班港女即係最中意即係臭鬼佬啊嘛。我真係識啲咩人㗎？我同大家講 ，OK？ 咁佢哋係去到一個程度咧，係只要係鬼佬就得㗎啦。咁嗰個鬼佬喺佢口中講到 Tom Cruise 一樣嘅，但係我見到個實物係點嘅咧？就好似喺即係美國油站幫人入油嗰啲咁嘅爛鬼。嘩我 即係大叔嚟嘅美國大叔。 咁你主要好大叔嘅但係都好浸嗰啲咁嘅囉。咁我你嘅眼睛呢個係一個俊男喎點解即係你真係鬼佬你都 ok 㗎喇咁樣啫。 係真係就係咁啦，就係咁啦。 唔係你話套戲就即係卡通就叫做，其實你問我啦，佢開頭啦，唔計佢即係賣弄咁啦。純分析佢開頭都叫正常咯，但係到後期係失控嘅，好明顯嘅劇本，即係佢都係一路畫，可能一路畫一路畫就話喂再盡啲再盡啲咁樣，可能好多人俾意見啊，將啲所有賤嘅嘢擠埋一齊嘅，咪咯。 好啦，咁我哋要講另一套啦，因為其他人仍然等緊啊，催緊我。 冇錯，好啊，當然你啲名字啦，咁我都係啦，內容啊，好耐之前我哋都，其實我哋好早睇啦，兩個月前都差唔多睇咗。咁我開心就我睇咗次嘅，咁第一就我仔見面場啦，咁亦開心啦嚇。咁新海誠親自講嘅，嗰、那個老師係《言葉之庭》個老師 ，OK， 即係教佢黃昏你啲名字點解嗰個，係啦，即係同一個角色嚟嘅，佢係貫穿住嘅。 咩話？邊個話你講？ 你入面咧，修成自己承認嘅，即係我因為有人問佢，佢講係 嗰個角色話， 係嗰個角色咯，即係言葉之庭嗰個女老師， 邊個啊？ 就係喺依個教書嗰個女老師， 邊人教書啊？ 即係嗰個教最後黃一開頭教黃昏啊，你啲名字黃昏嗰個老師。 哦，你講佢學校我 喺學校入邊同一個角色，咁佢即係叫貫穿 嘅，嗰個係一個出一出嘅，同個古仔入邊 係咁啊，再出係同個故事冇關，咁佢 crossover 以往作品咁都係咁咯。咁你問我都出咗文咧，咁我都叫做兩我都其實我又冇，因為出邊有啲高手都會翻睇嘅，即係翻睇曬新海誠作品再寫文啦。咁我就冇咁多時間。咁但你問我都叫做再 refresh 嗰啲記憶啦。咁其實入面就真係我即係好多人就話喂係咪將自己嘅作品拿返出嚟抄呀咁樣。咁嗱第一作品係自己嘅冇得叫抄啦係咪先。咁第二就我覺得叫集佢作品大成啦，即係我咁理解呀。咁入面其實好多嘅，譬如你話星之星佢已經有 long B 啦，有嗰種時空交錯呀，同埋男同女點樣傳遞信息嗰種處境嘅。咁你雲之彼端約定嘅地方，咁你就講約定囉，入面佢都有入夢嘅，同埋佢個男仔都會入咗個女仔個夢度嘛。咁已經有身份交換嘅似嘅。咁亦都有藍天白雲啦。咁又係講約定啦吓。咁秒出五釐米又有鐵路啦、櫻花啦，好多邂逅重遇啦，又係有啲約定啦，又係青春啦、承諾啦吓。即係而家睇十年後嘅事咁樣啦。咁追逐繁星嘅收音機啦，又係藍天白雲星空啦、天文現象啦。咁言葉之庭就係女教師啦，對年長女生嘅曖昧啦、姐控啦。咁呢啲其實好多元素就真係而家合睇曬就喺你啲名字度。咁我又覺得又合完個主題劇都係講緊就係啲緣分啦，一啲思念啦，點樣嗰個空間同時間距離嗰啲關係。咁我又覺得個核心就都有啲繼承翻嘅，即係佢咁多套嚟計。咁我又唔覺佢有啲叫本心上有啲改變。咁反而係個技說故事個技巧同埋成套電影個節奏就商業化咗。咁你可以話商業就可能就比較有少少大啲貶義，我就覺得係進化囉。即係因為以往你問我呢，言葉之庭係正嘅，咁佢正就正在佢得四十零分鐘嘅啫。咁言葉之庭四十零分鐘你咁樣睇你覺得叫頂到囉。但若言葉之庭將佢拖到變個半鐘嘅一套師生戀嘅戲呢，你都覺得悶。咁而追逐繁星啲孩子我真係覺得悶嘅。even 我睇咗第二次即係睇碟睇呢我都頂唔順。咁真係飲咖啡。咁秒出五釐米嘅正啦，因為咁佢抄咗三套嘛，雖然佢三套有少少串連嘅。咁雲之彼岸就始終個感覺佢話又有兩岸南北對戰，即係嗰種個故事背景緊張啲啦。咁星之星又第一套啦，咁係實作啦，你問我就。咁但係佢整體嘅劇本劇情嘅鋪排都係弱嘅，你問我係啦，弱啦，冇話唔合理。咁而個節奏係真係慢嘅。咁呢兩樣嘢以我會定義為以往作品嘅缺點咯。咁當然冇嘢未好嘅。咁佢嚟到呢套，我覺得佢修正咗呢兩個 problem。咁如果佢講嘅嘢啊，或者個叫做個元素都係講翻自己想講嘅嘢，咁我覺得佢冇乜話變咗啫。咁我會咁定義呢套係新海誠最成熟嘅作品咯，即係只可以話係 最成功嘅作品嘅，只 係係啦。咁亦都事實就係而家係佢依刻最成功嘅作品啦，即係以新海誠嚟計。咁有啲人話啊，會唔會咁樣即係啲人即係啲人有揶揄啦，就係話唉，新海誠而家好糾結啦。因為佢拍咗一套即係將以往嘅作品拍多次嘅嘢，佢冇乜需要咁深拍嘅，但係估唔到咁爆。 佢以往用心拍嘅嘢反而冇咁受歡迎，咁即係有啲咁樣嘅論點講出嚟網上面，即係但我認同係有即係如果真係好睇開新海誠嘅人，你會覺得呢次係有啲變化嘅，係啦，包括即係新海誠往往最後都可能有啲悲傷啲，即係個情感會 sad 啲，即係成個作品套路。但係呢套咧，我調翻轉，一來好換力啦，因為佢剪得好快啦。原來啲歌好多快歌啊，咁咧佢嘅 touching 位都係嗰啲意境上嘅 touching 嘅啫，佢又唔係催淚式，係啦，即係好虐心嗰只，唔係嘅。咁三來就真係佢所有嘢都大團圓咯，喺呢套，即係包括佢救係救到人，佢見係見得翻，未來最後係會相遇，仲講埋你啲名字添。咁所以咁可能係有啲個風格上好似有啲同以往新海誠唔同。咁但係我就好鍾意啦，咁即係亦都係即係覺得係最成熟，亦都係即係自我個人意見啫，就即係新海誠最佳嘅作品就 嗯 ,ok, 好 係啦。 咁馬仔咩意見，其實我哋唔多講個故事啦，因為真係講過。咁今次喺呢、這個發行啊，或者今次呢個見面會有冇嘢可以講下 呢？碌卡囉係咪 系， 咪仔， 系，你我讲，唔系你讲啊个现场嗰度做咩嘛？系， 系。 不打喺现场上有冇嘢想？ 系， 我不打现场哦。咁啊，现场就有人问啦。嗱，你问我就我都知道。咁我哋现场就真系我睇得出好多真心 fans 嘅。咁亦都个举手问问题。咁我其实我都有举啊，不过抽唔中我。虽然我好前嘅，其实我喺第三排。咁但係就抽唔中啦，咁但係抽中嗰啲呢都開心喎，第一佢就即係起碼冇失禮，咁好多人都日本對答嘅，即係意思佢本身舉得手嗰啲嘢寫日文，直接日文問候，亦都多謝新海誠，咁新海誠即係即刻日文 feedback 啦，然後就日文再問問題，咁新海誠即時就答啦，咁全場都有好多人都識聽日文，係有氣氛，即刻笑，即刻知道咩事，然後先到翻譯最後總結嘅啫，咁即係呢啲就叫高質提问，我觉得。 我听翻嚟就话啲提问好差喎、 啊。听唔到，嗱，传媒差就佢嗰个系前一日嘅，佢就卖蓝光碟嘅记者招待会，咁嗰个就卖碟嘅，即系啲人排队去买碟见新海诚，但佢有权签名嘅，即系拿一套去蓝光碟啦，新海诚亲自签名。咁但系嗰晚佢前一晚嘅，嗰晚就因为即系不嬲日本嗰边天气唔好，咁佢就迟咗，咁啊其实迟咗半个钟到嘅，但系就人哋喺即系新影喺佢 Facebook 早讲咗啦，咁但系咧就好多 新。但你嗰場可能你係第一場啦，可能啲人精英啲啊。但係我聽到九點幾嗰場啲人都話有人問廢話。 發覺咁我唔知喎，咁係啊，係啊，所以我就咁嘅，因為我哋都俾咗兩位嚇、啊、我哋嘅聽眾，咁唔知佢點，我都冇問佢。咁兩位分開咗嘅，即係兩個都兩個本身 嗰場，新年都係嗰場，佢一陣去過。 係啊，咁可以聽佢講下。 冇 啊， 不打有冇嘢想講喺呢個見面會上面？ 你問我，佢又答咗阿新海誠話想喺香港住，即係如果係喺我個 part 啦，咁佢就佢即係嗱，咁你當然呢啲嚟得香港梗係咁講啦，咁但係我睇得出新海誠係講到佢真係好想喺香港住，即係佢唔係咁簡單話我想嚟香港住咁樣，佢係講咗好多話啊，我不嬲上次嚟香港係點，感受到好多，佢話講又提到電車啦，又提到點心，咁跟住又話哇香港啲嘢好食，咁同埋個海港。讲维港好靓，咁有呢啲字咁睇到佢，即系叫起码咀嚼过香港啊吓。 上次阿奇博士都系咁讲嘅，不过我唔相信佢真系好想嚟。 系啦，咁你系啊，睇佢相系咩？咁佢就话好想嚟香港住。咁二来就话好，佢话而家其实已经构思紧新作品，咁三年后先有新作品。咁但系我哋就有问佢话，喂咩关于咩噶？会唔会画香港啊咁样？咁佢都话唔透露得咁啊，但系佢好 light 咁讲嘅，事实好唔讲得唔讲得咁。咁跟住就係啦，你話主要咁中間有好多都去講返，因為佢除咗問嘢，佢一開頭都有啲分享嘅，咁佢都話分享返，就話佢話嚟緊嘅作品風格都一定係呢隻㗎啦，你啲名字呢隻，咁係會節奏快，同埋會係係啦係啦，貼近城市嘅節奏，佢係咁講嘅，用個形容詞。 明白。 咁就係咁咯，咁佢合照咁，即係你問我就即係嗰個場我就好開心去睇啦，係啦，因為現場好氣氛啫，係啦。 嗯、 我睇第二场应该系七点四嘅。 哦，你嗰系第二场 ，OK， 哦，即系之前仲有一场添。 系啊，春之场七点嗰场咯，系啦、就咁。咁同埋我后屘真系同阿边个睇嘛？我同阿子夜睇嘛，系啊。 好。 係我臨時啊，老婆得弊係就。 哦，原來咁樣。 係啊，咁啊，所以嗱臨尾咁啊都 OK 啊。哇，咁紙嘢好蒲喎，帶曬私人嘢過上去。 咩意思？ 即係佢有私人架餐，咁啊到到影相嗰下拿出嚟 show off 咯，即係自己嘅碟、自己嘅海報咁咯。嗯，係啊，即係生活成作品嚟嘅。 咁不如我哋等佢接下佢哋入嚟講下啦，好嘛？ 好，冇問題。Thank you。好， 咁就得打先。 好，下個禮拜再見大家。好 ，Thank you， 拜拜。 好啦，咁啊 ，Sunny 同阿子夜就接到線，咁而家喺度啦。OK， 係 ，Sunny， 係好， 係 ，Hello 各位。 係啊，咁啊，你兩位咧都喺兩個唔同嘅場次啦，都係睇呢個導演見面場。咁啊，阿子夜就係同筆打都係。 我係七點半嗰陣時睇嘅，多謝阿筆打咁幫我就拗到張飛啦咁樣。 係啦，咁啊，另外阿 Sunny 咧就係九點幾啊，九點尾嗰場啊。 九點九啊，最後一場。 嗱，咁啊，講下個現場實況啦，不如好唔好啊？ 係，現場實況就係話喺開場嗰陣時咧，就喺外面嗰個 booth 度咧，都冇咩記者啊，或者冇乜招待嘅，即係七點半嗰場咧，其實係嗰、那個新海誠嘅訪問咧，都係喺套戲啱啱做完出啊嗰啲credits 嗰陣時咧，佢就會。先過嚟咧，就演講下，同埋接受大家嘅問題啊，同埋同大家傾下 Q&A 咁樣嘅。咁嗰場度就個人咧派咗一本你的名字嘅筆記簿啦，咁樣就都係全部嘅坐滿嘅。阿新呢，你嗰場係咪啊？ 係， 都係坐滿嘅，即係今次阿新影嘅宣傳都算係咁樣啦。咁我嚟講呢套戲先定現場即係嗰啲 Q&A 先啦。 新 年因为讲个故讲个 唔讲故事啦，因为 睇法先啦。 你可以讲你个睇法啦，故事唔使讲啦，我哋讲过啦。 咁当然啦，故仔嘅大家咧喺网上面都容易揾到片睇啦。二嚟咧就好多啲 讲下啲 Q&A 啦，直接好嘛，讲下先啦。 系好，直接讲我个嗰个现场度嘅一啲嘅访问嘅问题咁样。新海诚咧，佢一嚟到香港嗰陣時大家都知道佢喺 Blu-ray 見面會啊，或者喺東方嘅報道嗰度呢，佢都會答過一啲問題嘅咁樣，即係大家都睇咗啦。因為東方嘅報道真係好少嘛。咁喺現場嗰度呢，啲人亦都啲觀眾呢，其實問啲我覺得係幾獨特嘅問題嘅，其實咁當中有一條問題就係會提及話啊，新海誠咧，佢攞咗佢屋企附近嗰個環境度啦，其實佢對於嗰、那個景觀嘅感覺係點樣？因為喺呢套《你的名字》嘅後段嗰度啊，即係三葉同埋阿 Taki 佢會面翻嗰陣時，嗰個環境係好近啊，新海誠佢自己日常嘅環境嘅，日常嘅環境咧可能係最難畫嘅，而對於新海誠嚟講，亦都即係呢啲生活嘅小節咧，佢覺得好重視，同埋可以好容易喺當中揾到啲感動位置，亦都安排咗喺唔少嘅場數度用翻。 嗯， 係咁亦都有另一個觀眾咧，亦都會問啦。咁點解今次咧呢套《你的名字》，大家都覺得哇，真係比《言葉之庭》啊，或者《追逐繁星的孩子》一啲快好多好多，即係雲之比方咧係。睇到一人瞓著噶嘛，佢慢到睇啊！今次咁快咧，亦都係因為話今次佢哋用咗好多嘅 band 山啦，而歌曲咧今次三首快歌咧就由阿 Ray Ripps 係去作曲咧，亦都係就翻佢哋嘅節奏，所以就將成套戲就加入咗好多快鏡啊，同埋一啲好短促好急促嘅一啲MV 式嘅剪接咁樣放咗落到戲度，亦都係新海誠佢一個嘗試啦。咁當中咧就要洗死人啦，因為咧佢當中類似現實嘅快鏡，即係瞬間看地球嘅嗰種咧，係浪費咗好多嘅作畫嘅。因為所有嘅作畫咧畫到幾靚都好啦，全部都係零點幾秒就用咗佢，亦都好多嘢都係一啲仿照一啲 focus 啊，仿照一啲焦點集中嗰陣時咧。就將啲嘢 out 咗，亦都嘥好多畫嘅。咁當然最嘥畫都係佢呢種類似現實加快鏡嘅一種用法啦。咁亦都有隔離個花生台喎，葉錦龍佢亦都問咗一啲關於速畫嘅事，同埋咧 新海誠咧，佢描寫一個男女之情咧，都係靠想像噶嘛。咁當中佢想像咧，就好感動到大家，但佢自己未經歷過嘅咁樣。新海誠佢亦都會答話咧，佢呢種佢對愛情嗰種想像咧，佢係覺得啊，大人細路哥都啱睇嘅，美好噶嘛。呢一種係就唔止秒速五厘米嘅一種咁慘淡咁。總之係一種大家要互相去尋找對方，即係只要我記得你嘅名字，即使你喺世界邊一個角度，我都會揾你咧。呢種情感佢又覺得咧，就一定係好啱所有觀眾睇嘅。咁最後就話阿周慧成咧，佢喺訪問裏都答咗話，佢真係一個姐控嚟嘅，佢真係特別中意連晨控嘅。雖然佢而家現實間嘅老婆咧係細過佢，咁但係咧佢。即係《二月之庭》裏面講個花澤香菜老師又好啊，定瑤啊，呢個三葉咧都係大三歲噶嘛，咁佢係中意呢啲咁嘅有年齡差嘅配對嘅，咁喺七點半嗰場就答過呢一啲問題啦、 好嘅，咁啊新年嗰邊咧，咁九點幾嗰場但你話好似比較爛啲係嘛？你嗰場嗰啲人問啲嘢， 係啊係啊。嗱，詳細問題咧，我就其實我已經將成條片咧就 po 咗上去我哋快快前面睇個 group 嗰度啦。咁咧，大家係啊，如果想睇嘅話咧，係上翻我哋 group 有得睇啦。 可以簡單轉述下點樣攔 截就得啦。咁咧，佢哋啲問題有啲咧就其實已經問過噶啦。如果 check 翻新海誠即係有跟開佢啲訪問嘅話咧，就會知嘅。咁另外有一啲咧就係佢問一啲你睇完套戲就會知嘅問題，咁呢啲又係嘥時間嘅。 佢冇問佢媽係咪女人啊？ 咁未知嘅。 我好驚啲人咧問啊 ，Taki 係咪都係死咗阿媽㗎咁樣？即係呢啲咁無謂嘅設定問題咧，就唔好問啦，即係千祈唔好。 係啊。咁而睇翻今次相關嗰啲報道咧，咁啊有。啲即係香港睇得到香港嗰啲雜誌咧，真係亂溝咁嚟咯。 點解咧？ 咁係 啊。 咁有呢個極速五厘米啦。 呢個 紙片套餐嚟啊！ 極速五厘米， 冇得頂呢個戲名。 咩嚟㗎 ？AV 啊？ 唉，真係唔知咩嚟。 哦。 極速五厘米，係講好短啊，定速得好快咧？ 多多嘢結衣個身索啊嘛，同一個好似侏儒定咩咁一齊嗰個啊嘛，唔係極速五厘米啦。O K， 嗰个介绍俾大家睇啊，应该要，唔系嗰个真人版嚟喎，一做已 经系啊，真人版啊，唔系，应该佢嗰套咧，嗰个僆仔咧系导演嚟嘅，唔系同佢拍。 哦，即系全部 几乎系咁， 即系唔系 A V 男优嚟嘅嗰个系， 唔系佢系 A V 男优，但系呢套唔系。 哦，呢一套冇，哦，咁啊冇得极速五厘米咯。 系啊。 好，咁其實咧，佢又講話咧，話大陸可能會拍成真人版啊嘛。咁我哋都話過，喂，好難揾到人做會好睇咯，即係我哋講過，係咯。同埋佢點解反而會揀一套最唔特別？即係應該意思即係話，其實佢特別係因為佢啲作畫啊成嘅。佢嗰個古仔係個古仔好好，唔係話好特別啫嘛。你嗰度拍成真人版，咪普通加普通。 佢呢套有啲科幻同埋轉折啦，亦都係啱大眾口味咧，所以亦都係夠長，因為佢比《二月之庭》都長咗唔少啊。咁所以亦都係啲人會覺得，哇！呢、這個 I P 如果拍成真人版，係咪可以再收多筆咧？咁佢哋會覺得有呢個商機啦。咁至於適唔適合我就好。 佢話反而拍嗰個就係嗰套極速五厘米啊！佢所謂嘅 嚇嗱，拍、 啊、 秒速五 cm 就真人版。 係啊，就係講緊咁啫嘛。拍呢出我覺得正常啊，嗰出 分鐘做完喎、 啊。系啊，佢都系拍《二月之庭》啦，大佬，系啊， 《二月之庭》可以更快两分钟做完。 你系拍唔系？首先应该拍《星之星》啫，唔好讲咁多，有机械人嘅我睇 ，OK， 好啦，咁啊，好啦，咁啊，讲完咗少少嗰啲现场，即系啲人问嘅问题啦，当然有有观众嚟嘅啫，佢又冇责任一定要问啲即系有质素嘅，的确系啊。咁啊，香港冇乜质素嘅观众的确系好多系嘛 ，OK， 冇得唔可以怪。要整體提升嘅呢、這個 ，OK， 咁啊，咁好啦，咁實質有咩其他嘢可以分享到呢？今次即係香港上映嘅呢件事啊，成件事啊，由發行到嘅點樣去推廣嘅方法，或者甚至乎到啲哇啲戲院好跟紅頂爆啊，見到啲飛賣咧勁，佢都想播埋一份，初都翳都唔肯播啊，係嘛？我哋講下， 係啊， 乜都得嘅，大家講下，大家即係對今次成件事啊，有乜嘢睇法？ 系，新嘢系咪有嘢想讲？新嘢讲先。 我啊觉得咧，依家佢咁上得咁劲咧，即系嗱，上到呢、這个吓德温啊，朗豪方啊，嗰啲都上埋嘅话咧，咁啊真系太多场啦。你好快可能消耗晒呢一批观众之后咧，好、 哦、 快就会玩完啦套戏，我有啲惊。 即系落画会比起啊《少女与电车》呢啲几个月嘅。几个月都仲系上映嘅，就好唔同噶。佢可能会两个礼拜就落翻晒，得翻 MCL。 系啊，有机会嘅，真系 都好大机会，我觉得。 因为我哋个理解咧，其实有啲似呢个手机 game， 即系手机 game 嗰啲强大嘅手机 game，其实佢就动员咗一啲平时唔打机嘅一啲人啦，即系师奶啊，或者好多即系总之本来唔打机、唔打 family 机、唔打街机嗰啲人，即系唔打机嘅人就反而会玩手机 game。日本呢一套戏咁犀利咧，我哋相信咧，佢都动员咗唔少咧，系非动画迷嘅。 系，因为即使系 One Piece 都好啦，都顶笼系得嗰52亿啦，而家咁样睇翻记录咁。嗰啲星之形即系同期嗰套咧，就更加惨淡，得廿一啫。 其实 咁佢可以去到 惨淡。其实咧几廿亿嚟讲咧，其实日本其实唔系好差嘅，但即系你话过50亿，其实 唔算差噶， 真系好好噶，即系唔好赚得成以佢过100亿定100亿、100亿嚟画个标准先得噶，即系你唔可以用李嘉诚嚟做个标准，哦你穷过李嘉诚，你真系穷光蛋啊！喂，穷过李嘉诚好多，有钱佬都穷过李嘉诚啊，大佬系嘛？即系你其实几十亿咧，其实已经系即系你可能你50亿啊，用50亿嚟划线咧，系比较公平。咁50亿已经系算系好票房嘅电影嚟嘅，即系喺 One Piece 系算系 keep 住好好票房噶啦。 所以哥斯拉嗰啲系其实仅次于呢、這个你啲零名字啫嘛。如果 超额完成嘅， 系 哥斯拉都算。 唔系哥斯拉系排第二啊，你啲名字啊，因为佢更劲啫嘛。但系其实哥斯拉70几都好犀利嘅。咁你唔可以话哦，咁第二真系好渣，第二好渣。奥运会跑第尾我都好劲啊！我同你讲。系啊，咁即系话其实唔系话渣噶，其他呢度唔可以咁讲噶。咁但系咧，你见到咧，如果你净系靠翻动画迷去支撑咧，系几廿亿已经系好极限，好极限。过百亿咧，一定系动员咗唔少嘅非动画迷，兼夹佢哋唔止睇一次，可能系十次。我唔系讲少，有人话睇咗十次，喺日本嗰啲人，我讲紧，有好多女仔咧，真系好中意，好中意呢套戏嘅。同埋佢哋成班女仔去睇嘅，佢哋唔系拍拖嘅。 喺 Nico 呢套动画嗰度咧，前世呢首歌就成为咗一种即系网络嘅用语啊，或者大家共通嘅语言。其实就你系唔系你都，你只要有稍微 接触 下网上咧，你都一定会走去睇睇，甚至乎会睇几次添。 因为佢已经成为咗个话题同埋一个潮流啊。即系同你去减肥啊、瘦身啊，或者做啲乜嘢乜治疗啊，即系嗰啲美容咁一样啫嘛。好似你唔做啊，你就 out 啦咁噶。其实有少少系。咁你去到呢個程度呢，咁當然好多人都即不甘後人啦，話我冇睇過真係唔得喎，咁樣係咪？咁變咗就有個咁嘅效應。咁其實台灣嗰邊呢係咪算動員得好犀利呢？咁其實當然都 OK， 但係佢其實以佢哋人口嚟講，佢哋都唔算話好犀利啫。係 啊，哦，即係台灣佢即係嗰票房佢哋都係 好犀利㗎，其實都白，但係你未至於話係即係好似日本咁嘅。 即未至於日本嗰種180亿咁誇張嗰種，係即比例上亦都係冇其他即奇異果博士咁勁嘅。 香港咧，我哋就睇淡就係因為咧係即係翻動畫迷啊，同埋係翻迷過咗之後咧，其他人到底會唔會受到呢、這個即係波及到會都去睇到戲咧？我諗唔多嘅，我哋始終覺得。同埋咧有一樣嘢就係我哋認為咧，香港如果都淨係揸住話呢套戲嘅票房係有幾多少，就係用錢啊票房啊嚟去 sell 嘅話咧，我覺得佢哋其實可以講多啲其他嘢嘅，即係包括你係咪好中意食飛陀牛咧？嚇，飛陀牛一個幾好食嘅美食咧，其實呢套戲就會介紹呢個地方俾你。即係從 介紹喜丹嘅一啲傳統啦，我見到阿女主角三爺嗰個舞蹈咧，裏面就畫得好精細同靚。 咁佢從一個旅遊嘅角度咧，其實喺日本都係好重嘅呢樣嘢。咁當然佢可以嘗試咧，即係如果佢要做推動，佢可能嘗試用多啲嘅角度咧去 sell 下呢套戲。咁有機會咧，會令到啲對日本文化嗱，對日本文化中意人未必係中意動漫嘅，有兩班嚟嘅。OK， 中意日劇嘅人都有啲唔中意動漫嘅，係兩回事嚟嘅。追星嗰班就還追星嚇，唔代表佢中意睇熱超人嘅，係咪？咁你變咗咧，其實嗰班人咧，如果你用翻個文化面去推動咧，其實有機會你會又推多咗班人去睇嘅。 咁但係佢哋似乎暫時都淨係一味就係講住呢套戲嘅喺其他地區上畫係幾勁幾勁，即係正如啊以前啊一啲嘅名畫啦，即係例如畢加索咧，即係邊個都好啦，攞嚟香港做展覽咧，只會成日強調呢幅畫值幾多千萬，其實係咁係好差嘅。你一定要話俾人聽咧，呢一個作品呢幅畫好，呢套戲好，其實佢個價值喺邊度？你睇呢個作品一陣，你會學到啲乜嘢，或者知多啲乜嘢？咁我覺得咁咧，你或者係有機會啊，會令到其他多咗人會去睇啦。我認為係咁啦。OK。 即係例如阿新假期咧，佢呢本書都係會講下一啲旅遊噶嘛。咁佢講啊呢個你的名字嗰陣時咧，佢都係着眼於感動啊。佢呢套一套愛片嚟嘅，女觀眾你又快啲入場啦。咁但係就冇捉到一啲資料性嘅嘢，或者係一啲聖地巡遊嘅一啲呢個角度咧去介紹呢套戲咯。 好奇怪地咧， 我覺得都好似未有啊。 呢個飛圖 其他啲冇啊，冇講啊。 大家知道日本嘅呢個 或者其他集 興會咧，就其實佢係有當地嘅，即係佢好係分得好細嘅，甚至連新宿有自己嘅，你知唔知啊？即係唔係話東京係一個嘅，就每一個細嘅地鐵站佢都有一個嘅。咁你如果你去翻飛陀佢本身嘅一個一啲嘅觀光嘅網啊，咁佢裏面有好多嘅片啦，咁其實我都貼過。佢其中一條片就係揾啊而家新嗰個蒙面超人嗰個女主角去做其中一個，就係去嗰度玩。其實咧，你睇嗰陣都發覺咧，嗱，佢嗰個唔係同你的名字有任何關係嘅 ，OK？ 佢係嗰度當地嘅旅遊嘅一個嘅介紹， 即係一個例牌嘅旅遊節目。咁每一集都揾啲主題， 佢都唔係一集嘅，即係佢係拍咗幾個片係咁多嘅啫。但係好奇怪地咧，佢當佢哋介紹嗰度嘅風光同裏面嘅一啲特別嘅地方嘅時候咧，你直情你會睇見翻你的名字裏面出現過嘅嘢。 飞陀古村站啊， 唔系佢里边讲嗰啲省嘅嘢啦，嗰啲好多嘅一啲嘅，你会见啲景啦，好多嘢你睇嗰阵咧，你即刻会谂翻呢套卡通片。嗱，佢唔系帮呢套卡通片做宣传噶呢套片，同佢系旅游啊，宣传佢当地，但系其实你就会 feel 到啊，原来呢套戏咧系好关系嘅，同佢呢个地方。咁你其实你两件事如果结合咗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咁 sell 法咧，我觉得香港人可能个兴趣重大啲。 嗯， 系啊。即係呢種電影旅遊啊嘛，所謂係咪？即係好似以前最初做達文西密碼，都真係有人走咗去追佢嗰啲 Rose Line。咁當然呢套未必香港啲人咁癲，睇完套卡通仔嗰度旅行，但日本就已經有咁嘅風潮。咁但係香港你可以調翻轉啊！我意思就係你用翻旅遊去 sell 翻套卡通得唔得？得，得唔得？試下 呢個係其中一個角度咯。 試下係即係唔好成日就強調套嘢，哇咩過100億日元呢啲，呢啲。當然香港人對錢特別敏感，但係我諗你對一班對動漫本身完全冇興趣嘅人嚟講，佢話之你啦。 嗯， 係咪啊？ 不過佢有少少可惜嘅就係話，始終個隕石坑啦，同埋嗰條村咧，即係呢景係現實間唔存在嘅，咁樣就好難成為一個好殺食嘅一個旅遊專題報導咧，咁就真係好難做得到嘅。即 係 唔夠殺 力咯，咁你 sell 翻飛陀啫嘛，佢個虛構嘅地方梗係冇得宣傳啦喺旅遊上。 係冇啊，呢樣嘢 啫。我唔需要啊，其實嗰個隕石坑嗰個地方其實咪就係你去翻311現場咯，其實佢係模擬喺嗰度多啲嘅。 係啊，喺嗰個新海誠咧，佢現場嘅訪談度，佢亦都想話講話呢一種嘅災難啊，同埋無力感，同埋可唔可以回到過去改變嗰場嗰啲拯救嗰啲受害者咧？好多人都有咁嘅想象嘅，於是佢亦都話，呢個係因為311嘅海嘯咧，而令佢想寫嘅劇情啦。嗱，雖然咧，我覺得其實係好舊橋嚟嘅，始終都係即係時空穿梭去救，即係拯救世界啲嘢，就一個好例牌橋嚟嘅，咁始終。你將佢話係311嘅現場咧，我覺得都太牽強啦咁樣。 咪咁佢確係有呢個意圖啊嘛，咁呢個係佢製作嘅出發點， 係啊， 都冇得去質疑嘅呢個。 咁係佢係日本人，即係佢亦都係製作嗰個時間都喺嗰陣時2003年，係 咁佢 有 呢個咁嘅感動，所以去想寫咁嘅故事，咁你唔可以話咩啱唔啱咁。 我冇得質疑佢嘅，佢話有 啊 有。 佢話有啊有啊，係啊係啊啦呢個。你睇嗰套戲嗰陣，你可以唔理呢樣嘢㗎，係咪先？ 嗯， 係咯，即係好似有啲人拍套戲為咗其實因為佢個朋友嘅死，咁佢去紀念佢。咁你見有啲戲都係啦，完場嗰陣有咩 紀念邊個，咁呢個係佢導演呢，即係作者自己嘅事啫，你可以唔理會，但係佢本身係有呢個咁嘅感情喺度，咁你唔可以否定。即係你呢個 導演非常，但係佢唔會好似 Hugo 嗰啲戲咁強烈囉。 但係呢個呢，通常大家認同到呢，通常有啲上次係 Paul Walker， 佢悼念嗰啲大家認識嗰個呢，你就或者會 OK， 因為你都認識㗎嘛，嗰個係個演員嚟㗎嘛。即係原先啲主角嚟㗎嘛，咁佢死咗，所以唔可以拍到新嗰集，咁新嗰集就獻返俾佢，咁你梗係好清楚成件事發生咩事啦。咁但係因為呢啲咁係好 personal， 我獻俾自己一個親人啊，或者我俾一個朋友呢啲，你唔會 feel 到，好正常，你都唔需要 feel 到 ，OK？ 你都唔使理。咁但係人哋作者話係向佢致敬，咪向佢致敬咯，呢個冇得質疑嘅，咁佢嘅作製作意圖呢度好明顯啊！你睇嗰陣，我睇嗰陣，我都覺得喂呢、這個其實係311。但係咧，佢講311呢樣嘢咧，係佢冇牽涉核災。其實好多時咧，其他作品啦，哥斯拉好明顯啦，之前好幾套，佢哋 哥斯拉就真係好暗夜喪明嗰個就好明顯。 災啊，成分好重。佢今次呢套咧喺海嘯呢個東西上面會接近啲嘅，係。咁同埋佢哋因為係走去高地，上山避開呢樣嘢咧，其實就係當時311個事實就係咁。咁亦都係有人喺個廣播室度叫人快啲逃走。咁而現實上嗰位小姐已經犧牲咗。就為咗逃低去俾大家講俾大家聽，要快啲走，就係爭咗幾分鐘救翻好多人。呢件事喺呢套戲入面，佢當然嗰個女同學就冇死啊，即係佢，但係佢呢一幕佢都有順便加翻落去嘅。咁所以其實呢、這個如果你了解翻三蚊一成件事嘅時候咧，你對呢套戲又會多啲了解。咁所以呢套戲本身咧，我覺得係即係我唔講古仔啊，但係呢套戲本身其實大家睇完咧係會知多咗關於日本嘅，唔多唔少咯。即係如果你用心睇嘅話。裏面甚至牽涉到有呢個巫女啊，或者呢、這個神道教嘅一啲嘅概念，即係就係嗰度食。咁大家有冇去睇嗰陣有冇反而諗下呢一啲咧？咁就唔係就係話浪漫咁。佢裏面嗰啲浪漫對白咧，喺套戲入面係成立，即係等於周星馳嘅經典係咪？即係如果咩要將嗰個時限啊擺喺佢嘅愛裏面係咩一萬年呢啲？你試下同人現實同人咁講啊，即係人哋多傻。咁呢啲其實反而係你只係喺套戲入面成立嘅嘢咧。是一件事啦，不是说不好啦，但是其实这套戏就有很多层面，大家可以去 dab 下同埋去吸收到。咁我希望大家可以从多啲方面去介绍呢套戏。但似乎香港就比较难少少。 是啊。咁后讲佢呢套戏呢嘅出色嘅作画呢都系我觉得可以一个 selling point 嚟嘅。其实亦都好多人讲过啦，而今次亦都冇言而之庭嘅嗰种好过分嘅色彩渲染。其实今次是少咗嘅，我觉得成套戏可能佢呢个团队创作就觉得平实啲啦。成套戏佢一啲玩颜色嘅嘢就会落咗喺火场大爆炸或者嗰粒陨石嗰度， 好靓做得。 嗰粒陨石咧，明明系蓝绿色嘅光芒，个分裂出嚟咧会炸死人嘅粒咧，就特登穿咗红色嘅咁样。喺海报都见到啦，就刻意去营造一种美丽同系一个危险嘅一个对比。其他嘅顏色嘅運用咧，就已經冇以前嘅嗰種咁多熒光藍、熒光白啊嗰種做法。 上次 佢除咗喺Taki 佢跌咗入去一個好似回憶啊，或者飲完個口嚼酒嗰度咧，會用一下啲特別啲嘅色彩處理細田守嘅嗰種之外咧，就冇乜啦。 其實咁係適當嘅，因為你成日都怪光，啲光就唔係怪光啦，係咪？ 是 咯。有时啲嘢唔可以 over 得滞，即係你有適当使用就好，多得滞成套都系咁就唔好睇。咁今次的确喺各方面都系以往好，其实佢系做实验嘅，我觉得上次言叶之庭。咁你实验做过啦，咁嗰样嘢你局部摆返喺適当位置咪 ok 啦。咁所以今次点解系一套好成功嘅作品，就系佢经过好多嘅实验之后，今次就 mix 返一个呢大家系入口嘅一个作品出嚟。其实我觉得系咁嘅啫。你话系超級經典，嗱呢套我最好讚賞，但係未去到超級經典，未去到 真正。即係啲人話係宮崎駿嘅繼承人，哇！如果宮崎駿繼承要逐個數嘅話，即係可以搞場比賽都仲得啊！咁新海誠佢係咪可以列席咧？ 我列席都可以。 佢呢套表達真係少咗， 即係因為嗰個 list 都有過百人㗎啦，咁其中一位我都可以俾佢嘅。但係佢係唯一就冇可能，因為你要講大師兄弟。是指你今日 新海誠，唔係吉卜力死咗個啊嘛？ 唔係咁嗰個直情啦，咁而家計吉卜力以外啦，梗係唔計宮崎駿個仔，唔計吉卜力其他人先啦，嗰啲就唔計啦。你計嗰啲就成嗰啲一定係第一位，就唔計講外邊嗰啲先。咁外邊講你第一個先數到人嘅壽命嘅，你幾時數到去新海誠咧？咁而家佢哋成日講新海誠咧，就係因為新海誠今次套戲嘅票房收益追上咗宮崎駿啫嘛。咁樣係一個好膚淺嘅睇法，你就係睇錢。咁以往我覺得香港係咁唔出奇，點解日本都係咁？我都好即係我好失望嘅對呢件事。 嗰啲我睇嗰個 City Mark Cafe 啊，嗰個網站度咧，冚爛都係講話輕行收入啊，咁樣全部都係咁嘅比較咁。咁會唔會你日本嘅網站都咁寫嘅話，我真係覺得好悲觀對佢哋嘅。 唔係，即係唔可以淨係講呢樣嘢咯，講呢樣嘢正常嘅。咁你只係一個電影要講下票房，但係唔係淨係講票房咯，係咯，咁香港成日就係咁咯，咁啊點解而家日本都變到咁嘅？咁咪跌鍋。好，咁啊有好多嘢講嘅，呢度其實好多嘢講。咁有冇仲冇咩想同大家即係分享嘅？有冇？ 我冇乜啦。咁新年咧？ 佢今次就嗰个宣传呢，就其实已经比佢以前嗰啲戏好好多㗎啦。咁但係呢， 即係讲新影嘅宣传。 如果香港 係呀係呀 係 呀， 好 係 係 好係㗎，佢好有铺排㗎，成个月前呢已经係出一啲即係秘密，你估下我哋嚟緊有啲咩戏想，即係佢喺 Facebook 度做少少 campaign 嘅。咁 但係嗰啲呢都好多都係只係火返呢個動漫迷呀先至會有 feel 啊，或者會知道嗰啲囉。咁你話真係對外嘅宣傳呢，就係多咗，但係都我覺得未夠囉。咁佢今次好彩就一百毛都搵咗盤翠瑩子，好似係去訪問佢咁樣。咁嗰個就睇埋佢出咗去會點啦，係啦。拍了一张相咁嗰个都。 嗰 个 唔系 影 嚟喎，听闻嗰个系文字访问嚟喎，佢话。 系啊系啊，应该系。 咁就意义冇咁大啦，系啦。 系，应该要搵啲女星呢，佢真系啊扮下嗰三月呢，去扎下佢一个好难绑嘅一个红蝴蝶结㗎嘛。 系啊，你 即系 一百毛系扮一次你的名字个话头做一次。搵 个 model 拍段 YouTube 咁样囉。 唔系你调转啊，东方星就饰演个女主角。 顶你 个份，系啦，即 系 计呢 个 一 带 一路， 拎紧伤晒咁样啊，啱喎， 系啦，咁跟住一起身就自己揸自己，东方升自己啊，我讲嘅， 系 OK 喎，系啦，计呢个一带一路之后，再次要买埋色相，咁啊，哇，即刻爆红啊，包你的名字系嘛，系啦，我相信你一百毛都系咁样收翻你几千银嘅啫，系，我好心唔好悭啊，你啲， 唔系几千银噶啦，一百毛而家发咗啦， 发咗啦，而家几钱啊？ 我当你几万人啦，咁你都收得翻啦。 如果系新海诚提出咧， 系 吓？如果系新海诚提出，可唔可以帮佢拍个咁嘅样？ 咦，咁又有得谂？ 应该得喎。 即系新海诚系一个阿叔， 免费啊！佢都同你拍啊，你信唔信啊？ 哦，咁又系，即系如果佢亲身上阵嘅， 系咪即系新海诚自己演翻个男主角？你可唔可以搵个女仔？我一直拍一次真人版喺你呢度。 嗯， 我谂佢唔使收钱，俾翻钱佢嘅。 可以做翻啊，即系当年阿杜汶泽嗰啲嘅，杜汶泽对于啊个玉蒲团嗰啲效应啊。 咁你搞翻搞一啲即系比较搞嘢啲嘅一啲嘅网上嘅推咧，我觉得系有用啲嘅。咁但系佢哋冇啦，其实冇啦，即系都系有少少自生自灭嘅。其实我觉得系啦，即系你只不过比起以往咧，直情唔做，完全冇做宣传好啲啫嘛。今次都有賣下啲地鐵嗰啲囉，但我覺得地鐵嗰啲 即係今次身影都係嘥咗嘅。 其實地鐵呢嗰啲框框唔貴，唔係好平㗎。其實我覺得不如慳返嗰啲錢呢，俾錢啊一百毛拍片嗰個。 嗯。 嗰個效果仲大啲。咁 anyway， 咁希望啊呢個延續性可以持續得耐少少啦。唔好話真係好似我哋估就係話，喂，其實可能真係唔夠幾日呢，嗰啲即係 fans 已經消耗曬入場，咁跟住後面反而剩返曬呢，綠油油一片呢，咁就慘啦。係啦。咁希望即係真係發動到多啲人啦，咁但係因為我哋希望係咁希望啦，但係我又唔樂觀。 我梗係想話香港動畫呢可以進入到主流啦，即係我唔係話要佢承繼宮崎駿啲乜嘢，而係話即係攞返個市場份額呢，都即係喺香港攞返個市場份額，我都希望佢。 希望係啦係啦，咁但係希望還希望啊，現實就還現實啦 ,ok? 即係等於嗰 個。但現實當 呢套嘢呢就一定冇可能入奥斯卡，即係啲网络嗰啲评论呢就唔好太 吹到 太夸啦，就有 Zootopia 係攞硬奖嘅，你仲同佢争就冇可能啦。 咁到时睇下点囉，又未必嘅，係啦，我唔敢讲，我冇嘢係绝对。 哦，咁係， 即 係 同 特朗普做总统。 係啦，啲人话佢死緊，甚至乎做唔到呢个党代表，结果咪赢到最尾。咁个都贴希拉里㗎，你嘅新年都搵咗好多之前嘅例子，心中你同佢点名数返出嚟。咁而家又全部又好似冇讲过一样㗎嘛，咁咪。咁我哋一阵临尾可能都会讲返呢样嘢。OK， 真係冇办法解题嘅呢个现象。OK， 咁首先大家介紹多啲啦，你的名字俾其他人睇啦，即係唔好話淨係當係一個動漫或者乜嘢咧。首先呢個其實愛情故事啦，易入口啲啦咁樣介紹。第二其實佢好旅遊性嘅，你同佢嚟講好旅遊性嘅，好似去咗旅行一樣嘅，咁啊打入去睇下，因為啲景咧實在整得好靚嘅，雖然佢畫出嚟但係畫得好靚嘅，可能你分分鐘係靚過你實質去嗰個影翻嚟嘅相啊，我講啊，嗱都係現實去會好， 絕對係會靚過你影翻嚟嘅相。 好啦，我講相啫，但你都值得你到時咧親身去一去飛陀寺去觀光嘅。OK， 好，咁啊唔幫佢買咁多廣告嘅，飛陀寺其實冇俾過錢我嘅。OK， 唔係，係講翻清楚啲先，就係咧嗱，大家真係唔好諗住咧去飛陀寺一定揾翻到所有景，你真係上去網度 check 翻啲資料先至好去。如果去到見唔到嗰啲景嘅話咧，你會好失望。 你要知道實質喺邊，不過你都整山卡拉嘅地方嚟嘅 ，OK？ 係啊，係啊，係。 不過你話去嗰度食下飛陀牛咧，應該一定有嘅。 嗱，呢啲冇問題嘅， 呢啲冇問題，係啦。好，咁啊，到時就唔好亂咁見到女仔就話因為好似識得你，因為日本有大叔試過俾人拉。 拉咗嘢。 拉咗啦，俾人係好慘好慘，係啦。咁啊問下佢幾錢，可能會實際啲，係。 即係搵援交可能實際啲啦，咁樣就唔好成日問 我懷疑嗰個 人就問你啲名字啦，去返歌舞伎町就算啦。 唔係唔係，其實我懷疑其實講唔掂數所以報警嘅嗰個女仔，有機會 唔係喎，我聽講個版本係其實嗰個女仔真即係嗰個男人係真係識佢嘅，不過就遠房親戚咁樣。 係呀、 啊、哦，一 睇一睇就俾人哋誤會咗。 哎呀，咁就真係咁就真係咁就真係真係親戚都長成嘅真係。 系、 okay, ， 即系只要我系记得你嘅名字，我一定会认得你噶，咁样就完全认出啦。 唔系呢个我哋倾偈又再讲多一次嘅，我哋话睇嗰阵，我其实嗰次我讲第一次都讲过噶啦，话其实嗰个故事最后啊，系留翻其实嗰个女仔原来就系佢好中意嗰个前辈啊，点解佢大家都唔记得大家？其实呢个桥咧会新少少嘅，嗰、那个喺个戏桥上面。 嗯。 當然佢中間嘅鋪排要改動翻啦，唔好話個前輩又同佢一齊去嗰度揾啦。咁如果佢冇出現嘅話，老冇出現過，最屘佢都唔記得嗰個女仔係邊個，但係深敲咗佢之前一啲嘅嘢啦，而記翻起啊，原來嗰個前輩就係嗰個女仔咁。咁呢個會神奇啲嘅件事會嚟啦。 係啊， 係啊，係啊，但係佢就浪費咗咯。其實佢一個前輩只係另一個女人咁就。甚至乎另一條橋就是原來他在那個過程裏面他喜歡的不是這個女生，是個妹會實際一點。 哦，即是媽邊妹，是啊。 經過這麼多年的媽邊妹不是生個女兒。他已經嫌他家姐老了就是了，這樣 ,OK。 我都好像有同人本呢畫過呢是他喝的酒呢是喝錯了他妹的杯。 是吧 是 吧 即係搞錯咗，於是就去咗佢個時空度，之後就 H 情節啦。 啊，好彩佢唔係飲咗佢阿婆婆嗰杯啫。佢婆婆仲係後生女嗰陣，原來都有樽擺咗喺度幾十年。飲錯咗嗰杯啊，大鑊啊！真係老到就嚟死啊！神奇大帝啊，真係。OK， 好，好啦，好啦，咁唔該曬阿子爺先。 好， 唔該曬。 好。 咁啊，新年會唔會都講下㗎？會唔會繼續講㗎？ 都冇乜嘢講啦。 哦，咁樣。好啦，咁我一陣接返馬仔，同埋一陣樓主都會上返嚟嘅。同佢講下呢個咩，其實點解呢會返講返啊？呢個因為出咗碟啦，就係呢個 I'm a Hero 啊，即係咩叫咩啊？ 請叫我英雄。嗰套喪屍漫畫改編。 叫做乜嘢喪屍末日戰嘅，係啦。咁 都係喪屍末日戰。 當時我哋早講啦，咁而家想對比返到底竟然啊，網上啊，有啲人就話咧，喂，睇一睇翻嗰度好睇過《屍殺列車》喎，竟然咁樣。好，咁呢、這個，我、呢、這個阿新年咧唔同佢一齊講嗰陣。 哦，咁我依家講兩句啦。 哦， 我覺得咧、 啊， 可能嗰啲人中意咧《喪屍末日戰》係嘛？ 係。 咁就係、是、會係因為佢嗰啲喪屍咧比較怪啊，真係 核突啊。 哦， 可能有啲人係鍾意 咩怪物啲個感覺。 係啦係啦，因為屍殺列車嗰啲實在係好正常，相對啦。同埋唔係咁恐怖嘅。 但係佢喺個真人版加入大量嘅動漫元素，仲比原著更加勁呢樣嘢，你覺唔覺有問題？ 呢個係其實係好大問題 嘅。對於直情。因為個漫畫係現實過個真人版，你好似有少怪囉。 係囉。 好。好，咁有冇仲冇其他？ 嗯，我都冇乜其他啦。 哦，好啦好啦，咁等我哋快啲接返馬仔同阿樓主入嚟再講埋呢一 part， 跟住我哋先講下嗰個 arrival 囉，要係咪？ 嗯， 好啦，唔該曬兩位。 好。 好。好。謝謝， 拜拜。 好啦，咁樓主同馬仔返返嚟啦，係呀，咁頭先阿新年你新年就講過少少咁多啦，咁而家不如等阿樓主或者阿馬仔都睇返啦，係咪咁可以，因為今個禮拜始終係有抌返出嚟㗎嘛，嗰套 I am Hero， 咁我都原來之前未睇朋友睇返，咁就有啲新嘅意見嘅，因為對比返屍殺列車，咁都係俾阿樓主講先。 係咁首先我覺得啦，如果對比列車，即係對比屍殺列車啦，同埋I am a Hero， 咁其實我覺得I am a Hero 都有佢好嘅地方嘅。咁就係首先我覺得佢啲喪屍嘅造型係，我覺得係核突過屍殺列車嘅。即係如果唔計佢肢體動作啦，肢體動作當然就係屍殺列車嘅做得比較好啦。因為喺I am a Hero 裏面，其實嗰啲喪屍有啲肢體比較奇怪嘅動作，嗰啲喪屍呢其實係有啲係 CG 嚟嘅，咁就相對屍殺列車呢個做得好啲。咁但係喺造型方面呢，我就覺得I am a Hero 裏面嘅喪屍其實係比較有恐怖感啲嘅。 OK， 都係。 係啦。咁同埋佢有啲好啲嘅地方，就係我覺得佢一開始交代有喪屍嘅時候嗰一段嘅劇情，我覺得係比較緊張啲嘅。咁同埋佢係比起第二啲喪屍片呢，佢係用比較多嘅篇幅去慢慢講，越嚟即係條街越嚟越多喪屍，咁啲人係一開始嘅時候係唔知，甚至唔知隔離嗰個係喪屍，咁越嚟越多。咁佢呢一幕其實我覺得交代得比屍殺列車好，因為屍殺列車其實佢由一有第一隻喪屍開始出現啦，咁其實好短時間之後，其實幾個 shot 就已經係成車都係喪屍，咁我會覺得呢個喺 I am a Hero 係比較特別啲嘅做得。 即係由冇變有呢一個係一個，其實有一個過程嘅，而其他嘅真人嘅電影呢，包括美國佬都好呢，好多時係 skip 咗呢樣嘢嘅。 係冇錯，就係咁啦。 咁今次呢佢反而係有人冇做過呢一 part， 佢就反而做返出嚟，係咪？ 係啦。咁同埋另外喺有一幕佢咪喺去咗個漫畫家屋企，咁然之後咪有個肥仔，即係佢個一齊做嘢一個肥仔啦，咁就用排球棍打喪屍，咁嗰一幕其實我覺得佢做得到嗰個血淋淋嘅感覺啊。咁我覺得呢樣嘢其實佢係做得比屍殺列車好嘅，即係喺打喪屍方面嗰個血淋淋嘅感覺，佢係做得到嘅。 嗯， 係啦，咁同埋仲有一係， 因為嗰屍殺列車嗰種咧係佢係好緊湊、好緊張，但係咧其實你換轉咗嗰啲唔係喪屍係第二啲嘢都得嘅。 我覺得其實係兩個路線有少少唔同啦， 即 係 佢唔 係 恐怖嘅，其實係一個危險嘅。係 啦， 呢套佢真係有恐怖嘅，你覺得係啊？ 係啦係啦，屍殺列車成個係好緊張，個節奏都好緊湊嘅，你係好似有嗰種俾人追到唞唔到氣嗰種感覺嘅。咁I am a Hero 就倒返轉係，其實佢係有少少接近鬼片少少嘅元素㗎，我覺得佢係慢慢嚟，但係係恐怖嘅，有個感覺喺度。 係，咁呢個都啱，都係。係 啦。係啦。咁同埋另外有一幕我自己好深刻嘅呢，就係個主角匿喺個 locker 嗰幕，咁係咪佢係咁喺度 loop 嘅，佢自己個佢自己幻想自己衝出個 locker 會俾喪屍攻擊嗰一幕。咁佢就係咁 loop 嗰一幕，其實我覺得喺畫面表達嚟講呢，嗰個係幾特別嘅，因為之前係真係冇乜，好少電影會咁樣做嚟表達男主角嗰個心理嘅掙扎。咁我覺得呢一幕其實係特別嘅。咁但係同樣啦，呢一幕其實亦都有佢嘅弊處，就係佢 loop 得太多。即係佢係想做呢個，係啦係啦，佢想做呢個效果，但係佢可能 個導演拿捏得唔好啦。咁佢變咗 loop 得太多，其實數埋可能有真係有成七次八次嘅嗰一幕，其實就多得滯嘅。 有啲奇異博士最尾墮媽門咁啊，真係有啲睇到我哋變咗墮媽門好煩嘅，我覺得。 系啦，但系其实就算 Doctor Strange 佢嗰一幕个 time loop 嗰度，其实都冇佢咁多次啦。即系其实佢去到嗰个位表达到就够啦。但系I'm a Hero 呢度表达到之余，佢都仲继续 loop 落去咧，就有少少多得滞。 多少少。其实嗰度原著咧，系佢系有个妄想症，有个另一个 imaginary friend 同佢讲嘢噶嘛。其实你觉得佢个真人版系不如真系整一个咁嘅角色会好啲啊？就是、好似佢而家咁样成日好似发生完就冇发生呢、這个，咁你觉得边个会好啲嘅咧？其实， 如果喺电影嚟讲，咁佢而家呢个做法系好少少嘅，因为如果佢有个imaginary friend 喺电影里面出现咧、我觉得啲人会完全唔明佢讲乜嘅。 系咯， 因为佢其实好多人一 expect 一有丧尸嘅时候已经 expect 咗系一套求生嘅片啊、走难啊，都系呢啲，而唔系一套完全描写心理嘅电影咯。 咁、 所以其实冇咗系好啲嘅，喺电影嚟讲嘅话啦，因为佢始终篇幅有限，佢真系讲唔到咁多嘢嘅，我觉得。 O、okay. K， 好啦，咁除此之外啦，咁系咪有啲唔好嘅？ 有噶，其实佢相比起列车咧，有样嘢佢系做得，即系 I'm a Hero 系真系做得差嘅咧，就系佢啲角色系真系好唔突出。即系佢其实嗰啲配角咧，你相对列车，其实佢嗰几个配角系有用嘅、佢哋配角自己都有佢哋自己嘅特色，同系有佢哋自己古仔嘅感觉喺度嘅。咁即使系连男主角个，即系嗰个女咧，个细路女啦，其实佢系冇乜用嘅咋，但系佢嘅存在系有影响到故事，同影响到其他角嗰个反应噶嘛。咁但系喺 I'm a Hero 里面咧。甚至连个女主角嗰个学生妹，其实系存唔存在系冇影响嘅，我觉得对套嘢。 你话净喺如果 佢系咯 独立睇到戏咧，你觉得喺呢对套戏拎走呢个角色都仲得啊？系咪？ 系。但系你话系咪 Hero 里面个学生妹直头佢讲就讲到担正，但系话佢去到后，佢去到唔好话后半啦，其实过咗开头嗰一幕，其实佢已经几乎冇对白嘅。咁我觉得佢存在真系冇乜意义咯。 其实在他到戏度嘥咗呢个角色，其实 系真系嘥咗嘅，系啊， 真系。 即系你明明有个角色喺度，仲要啊，佢系比较特别嘅角色啦，佢系半人半丧尸嘅存在，但系冇噶咯，佢系除咗半人半丧尸，打猫猫拳卖下萌之外，佢根本可有可无嘅。 其实呢个角色你一喺一般嘅动漫发挥，佢一定系一个战斗角色嚟。 系啊，即系会系好紧急嘅时候，佢突然间可能出嚟暴走啊咁样，即系大家可能会有期待呢一幕噶嘛，但系佢去到最尾，以为佢有，但系点知佢又冇喎。 佢坐喺度睇住佢打啊吓。 系咯，其实系真系呢个角色，我觉得系嘥咗咯。咁另外呢套戏个同列车都有一个问题，就系佢哋个背景音乐都做得差嘅，即系喺音效方面可能始终。同亞洲電影始終都仲係有少少落後啲嘅呢方面， 咁都係喎， 因為佢係啊，因為成套因為其實好多時喺電影入面咧，個音響係會好 trigger 到成個氣氛噶嘛。但係我睇《I'm a Hero》，我覺得尤其是佢有喪屍追佢嘅時候咧，佢畫面做得到緊張，但係佢啲音樂咧就呼吸唔到啊。咁我覺得又係嘥咗咯。 咁啊係啊，即係你以前星戰呢，佢哋最初睇過毛片版嗰陣呢，嗰話套戲死硬嗰陣呢，因為嗰陣未配音樂嘅。係啊。咁就自從佢配返咗音樂上去之後呢，成套戲生晒。咁其實 真係差好遠。真係 差好遠，係荷里活片都係嘅，係真係。咩荷里活片其實電影配樂好緊要。所以對啲好多人都會買返電影配樂嗰啲大碟嘅。所以呢樣嘢但係可能好似好多香港人都冇興趣嘅，我發覺。係 啊，佢好多時候可能係揀一首可能特別啲嘅歌播咗佢，咁就啊，好似套戲有音樂出過咁樣咯。即係即使 I'm a Hero 佢中段播嗰隻歌，其實我覺得其實佢播唔播係冇關係嘅。我唔明佢點解要特登播隻歌喺度。即係佢好似講就講到係個女主角啊，佢有部 iPod 係佢個護身符咁樣啦，咁所以播隻歌嚟聽。咁但係我又唔覺得佢隻歌好代表到套戲喎。 咩？但係平時 變咗，其實我播邊隻歌都得㗎啦咁。 是啊，但平时在动画那里呢配乐这件事他们做得很好。 係啊係啊，尤其是即係你最出名嗰啲，宮崎駿嗰啲話，佢哋啲音樂係真係做得到，係、 哦、 代表住嗰套戲㗎嘛。 同埋好配到嗰個場面嘅，但唔知點解，因為佢個真人電影咧，反而點解真人電影反而啲配樂唔係好得嘅咧？我都唔明喎，係咯，動畫得反而真係 係咯，呢、這個真係唔明點解。 係咯，因為日本動畫配樂都好出名嘅，係 啊，係係啊。 咁呢個的確 係咯。咁另外係咯。咁除咗音樂之外啦，咁佢仲有個劇情，其實佢有斬到有啲唔合理嘅，因為佢本身始終係漫畫啦，但係佢可能為咗 fit 翻喺電影裏面咁短時間去交代咁多嘢咧，其實佢就變咗有啲嘢好唔合理嘅斬到。 哦， 即係好似佢一開始其實都好奇怪㗎，佢啱啱殺咗佢女朋友之後啦，佢就走咗去個漫畫家屋企，但係中間又唔交代點解佢會去個漫畫家屋企㗎喎。咁其實我睇返漫畫，我其實漫畫嗰一幕佢係殺咗佢個女朋友之後，其實佢係諗住去自首嘅。咁、 哦、 但係只不過係中途太多喪屍啦，同埋去到派出所嘅時候、哦、派出所都有喪屍，咁所以佢根本係入唔到去報警。咁然之後同一時間佢個同事又打俾佢，又叫佢去漫畫家屋企嗰度搵佢啦，咁所以佢先至有去咗漫畫家呢一幕。 哦，咁 make sense 好多。 系啦，咁但系我就咁睇电影嘅时候，我觉得哇，你杀咗人，你仲走去翻工？你香港人先系咁嘅啫，系咪啊？大难临头都继续翻工，系咪先？ 我唔知道香港人会唔会翻工嘅，仲我唔知道 啊。真系唔知啊，可能 我不应该都唔会翻工嘅，应该 系啦，系咯。咁即系呢度佢有啲唔合理咯。咁同埋喺最尾 shopping mall 嗰一段咧，其实真系篇幅唔够。佢明明交代到好似嚟有個阿叔啦，成日即係好似冇乜用嗰個阿叔咧。其實佢特登交代有一幕就係佢自殺啊嘛，殺完佢老婆之後。咁但係其實因為篇幅唔夠咧，搞到觀眾甚至其實同個主角對於嗰個阿叔嘅感情其實都唔係好深厚嘅啫。咁變咗到佢自殺嗰一幕係連一啲可惜嘅感覺都冇咯，睇到。 真係冇。其實佢唔係冇嘥時間同蝙蝠俾時間佢做，但佢做得唔好嘅套真人版真係，你唔覺得、 啊、 覺得哎呀好慘啊，咁即係甚至有少少覺得抵死啊，有啲咁嘅感覺喎。 係咯、 啊，係咯、啊， 同埋真係佢擺落去 super 個 shopping mall 嗰度嘅時間真係唔夠咯。你倒翻轉睇列車，個大叔真係犧牲自己嘅時候係感動嘅喎，因為佢擺喺個阿叔度嘅時間係夠長啊嘛。大家對佢有感覺啊嘛，睇到。咁 I Am a Hero 就真係做唔到呢樣嘢咯，全部角色根本都可有可無。 但其實嗰啲角色佢又唔係冇時間去同個主角相處，但係佢自己浪費曬呢啲可以交代嘅機會嘅就係，我覺得係即係呢套戲。 係啊，因為喂講真，其實佢 shopping mall 嗰一段咧，其實佢咁多唔同角色性格又唔同，其實佢好多，即係好多可以發揮嘅空間嘅。 佢冇 咯。但係佢真係嘥曬咯，我覺得。 咁而你話最突兀就佢最後開咗九十幾槍，你話其實漫畫唔係咁㗎。 漫畫唔係咁㗎，漫畫佢係純粹係佢開咗槍之後，佢個人叫大膽咗啦，但係之後都係捉住兩個女主角逃走嘅啫，就唔係好似佢臨尾咁真係殺曬所有喪屍。喂，講真。即係我接受嘅，佢個劇情安排係由一個懦弱嘅主角變成終於夠膽開槍嘅主角，但係個變化好似大得滯喎，你由突然之間一個普通人變到 Superman 咁勁，我就覺得即係反差太大囉。 即係佢係由廢人變超人啊嘛，佢成個咩 係囉， 冇可能發生嗰段係。 係囉 ,exactly, 即係你講真，你話殺咗幾隻喪屍，你夠膽開始夠膽去幫人啦 ,ok 嘅。但係你都唔係突然之間變到勁成咁啊！但係好似即係好似一夫當關咁勁到。 其實佢呢個有啲戲係呢個狀況就係咩咧？就是、其實佢係阿劍心啦，或者佢其實係唔知個咩職業殺手啦。但係佢平時因為佢要扮一個普通人啊嘛， 掩路咁啊得啦，係啊， 係啦。咁但係佢去 即係其實佢不嬲都殺人唔眨眼，不過佢隱藏身份，所以唔殺人啫。咁啊 OK 咯。 我殺神 John Wick 嚟嘅，不過我平時扮傻佬咁，即係但係我去到咁危急嘅時候。我唯有攞出我嘅真正嘅一面啦，係咪即係你咁就得喎，即係你成大英雄都係咁咋嘛，係咪胡定欣係咁咋。 係呀 係呀。咁你如果你係咁呢，我會質疑呀、啊、我原來呢條友唔係廢嘅，佢扮啫，係呀扮廢啫，咁唔係喎，呢個真係廢呀嘛，真係廢變成真係 廢。係 嗰下即係個如果係咁呢，佢成套即係成個定位呢就唔係求生片，其實呢套係英雄片嚟嘅。 咁如果呢個係英雄片呢， 是 我哋就有個不嬲有個 study 呢，就話呢喺英雄故事入面呢，我唔理你個故事幾長呀，你故事一個鐘兩個鐘都好，其實你大概係中段開始呢，呢、這個人要開始醒覺嘅。唔好你去到最後先至醒覺嘅，即係醒覺啫，我冇話去到完全醒覺呀，開始醒覺，即係佢開始要有英雄呢個嘅意識。如果去到最後先至醒覺嗰啲嘅，通常女英雄嘅故事先得嘅。咁以往我哋 study 過好多嘅成功同失敗例子，你就要統計到呢樣嘢出嚟嘅。咁呢個等阿馬仔講兩句。 哦，咪如果你係男性，你係即係好似英雄咁，你要中途表現到，就算唔係打得，你都要表現到佢有，即係佢個人之處咯。 或者係嗰個氣概出嚟啦，終於。 咁、啊、你先會有說服力，佢後面突然間爆發好勁啊，咁樣先得咯。但如果你成套戲差唔多，即係八九成時間都係一個廢嘅，咁你已經個心理入面覺得呢個人冇用啦。 冇錯，冇錯。 咁、到你去到最後突然間爆發，你直頭變咗第二個人喎，係去到。 嗯， 啊、其實都係嘅，即係如果佢慢慢咁勁落去，咁你去到最後殺九啊幾隻喪屍，可以接受嘅，因為你係一路勁落去啊嘛。但係你係。由零 level 去到嗰度，突然間變一百 level 咁，就會睇到好愕然咯，嚇一嚇咯，真係。 同埋係嗰個 timing 嘅問題，即係你其實你可以用星戰咧做一個例子，即係講即係正傳。其實 Skywalker 點解以往嘅 Skywalker 俾人一種弱嘅感覺咧？因為佢喺第一集咧，實在佢就係咁啦，佢就係成套戲都好似係廢下廢下廢下，咁最尾就係打死無聲，佢揸機先俾佢發一次神威。其實係佢係發威發得太遲，佢應該中段咧就已經俾佢開始即係加入下戰鬥啊咁樣嘅，就唔可以淨係好似跟住佢哋去咁咯。咁佢發威發得太遲咧，就導致到就算佢去到第二個反一戰，同埋就算到第三集，佢已經係一個 Jedi Master 咧，係連戲入面自己嘅角色，包括 Han Solo 都話嚇等佢嚟救我，我死緊。佢連角色都覺得佢係廢。咁你呢件事就係因為佢喺第一集實在太遲啊，佢先至去發威。咁而呢樣嘢有仲有其他嘅經典失敗例子呢，就係、是、呢個鹹蛋超人啊 ,Lexus。呢個點狀況呢，馬仔講。 呢、這個佢變嚟變去都變唔到個勁嘅狀態，全部都有缺陷嘅啲人。 唔係唔係，我講個主角，因為其實呢第一集就已經係鹹蛋超人啦，但係第二個人變嘅。個主角呢竟然係要磨到連啲女隊員，連好多身邊嘅人呢都即係接受過嗰個變身器而變過超人。而個男主角竟然去到最後嗰集嘅賣完廣告之後，最後嗰15分鐘先變成鹹蛋超人，但係咧佢一變咧就變成完全體嘅喎。 係啊，咪都係咁咯，係咯。之前係咁去嚟，個超人去嚟去去都去唔到， 去唔到完全體啊嘛。咁點解呢條友因為呢個廢柴反而一變就變咗完全體？點解你低温唔俾佢變啊？就係呢個就係喺個編劇上咧，呢套戲要死，呢、這個即係我講佢嗰套劇要死，佢哋應該好好檢討一下呢、這、一個。即係拍英雄嘅時候，其實係有啲嘢咧，係有啲嘢唔 work 嘅喺個 formula 上面，係啦。咁唔到你話我貪得意，即係玩下咁得唔得？得咁咪賴嘢咯，冇話唔得。即係佢有時都係摸住石頭過河，試下啫。你今次呢一套新呢套，咁佢咪調轉玩咯，先有 high perform 先出翻個正常樣咁呢啲。咁你可以去試嘅，但你一唔得，你付出嘅代價就係你分分鐘成間公司執笠，甚至乎要賣盤。呢、這個就係、是、現實就係咁，係啦。OK， 好，咁楼主仲有咩想同大家讲下咧？关于呢两套戏嘅对比， 对比之下，即系虽然诶事实 I Am a Hero 有好多唔好嘅地方嘅，但系我系真系都欣赏佢嘅，就系佢个丧尸同埋其实成套戏个气氛系够恐怖嘅，我觉得佢做得到，有恐怖感。咁同埋我近排先發現嘅，原來佢套戲完咗之後咧，佢係有小成本咁製作咗劇集版嘅，但係佢好似係仲做緊嘅，佢有好耐先出一集。 那個劇集版係前傳嚟嘅，你講翻。 係啊係啊，劇集版前傳嚟嘅。 邊個啊？ 但我睇翻佢個前傳，其實佢都做到恐怖嘅感覺嘅喎，即係咁，所以令我覺得其實佢會唔會佢個走勢，如果佢係走恐怖路線或者？直頭係疑似睇鬼片咁樣嘅感覺嘅話，咁佢做得到咯呢樣嘢就。 嗰個前傳就係長澤正美嘅，主要講係佢仲係做緊醫院護士嗰陣，即係電視點樣開始嘅一個故仔嚟。 係啊係啊係。 即 係 前傳嚟嘅。 但係佢 O 係佢氣氛係做得幾好嘅呢套。 其實 咁相對之下， 是一次過又好像那些 Netflix 那樣一次過扔上上網，只不過呢那些中文字幕版就很慢才扔一集出去，哦，有那麼多集的早已經很久了，已經是 啊， 就是這樣，哦，是啊，那樓主有話，其實你即都本身是不是說，都很喜歡喪屍片這個類型啊，咁但係呢你話最喜歡睇嘅喪屍片呢竟然係一套可能唔知大家會唔會喜歡嘅一套嘢喎，係咪 係呀，其實我睇過咁多喪屍片啦，我自己最喜歡睇嘅呢係一套叫做 Shaun of the Dead 嘅。 係啦。 咁嗰套我記得喺香港好似係叫笑死人空間。 好似係搞笑嘅，其實係啦，其實個男主角呢就係而家做呢個星空奇遇記 Star Trek 入面，唔係男主角，係嗰套喪屍片嘅男主角，係 Star Trek 入面做阿 Scotty， 即係嗰個嗰個機房佬嗰，那個嗰，那個搞笑角色嗰，那個人做。 係呀係呀。 咁呢個人亦都係憑住呢個 Shaun of the Dead 呢彈起，咁其實佢而家美國呢係好有地位㗎喎，竟然。即係美國嘅科幻界竟然好有地位，咁啊，大家留意 係，因為佢本身Simon Pegg， 即係嗰個演員啦 ，Simon Pegg 其實佢係拍咗《The Shaun of the Dead》之後出名嘅， 係啊。 咁但係佢自己本身係除咗係一個真係做開搞笑電影做得成功嘅演員之外啦，咁其實佢自己本身都係一個科幻電影嘅迷嚟嘅，係啦。咁所以佢自從《Shaun of the Dead》出咗嚟之後，咁就好多美國人其實都 buy 佢嗰一套囉，咁所以其實佢慢慢都開始成名，就喺唔同嘅大電影裏面做一啲鞋角呀咁樣嘅。 嗯，客串係呀。咁其實呢個 Shaun of the Dead 呢係佢個所謂三部曲嘅其中嘅一套，但係佢跟住嗰兩套唔關事㗎，唔係續集嚟嘅，完全唔關事嘅故事啦。咁你話第二集就唔係科幻都冇怪呀，但第三集呢又怪返㗎，就係我哋之前介紹過嗰度叫做咩名啊， End of the World 係咪？ The World's End 或者劉尊可以順便介紹埋嗰兩出係咩回事？ 哦，好啊，咁即係頭先講到你講到嗰個三部曲啦，咁其實佢三部曲裏面第一集就係頭先講嘅《小小人空間》啦，咁第二集就係、是、相對冇乜人知嘅，咁叫 Hot Fuzz， 咁中香港好似係叫做《爆辣刑警》，應該就冇喺香港上過添㗎，我諗就。咁係啦，咁其實呢套都係一套笑片啦，咁但係佢劇情就好簡單嘅啫，咁就係男主角就係喺倫敦一個好出色嘅警察啦，咁就出色到佢啲同事都唔鍾意佢，咁最尾個 inspector 就決定將佢調去一個好偏僻嘅小鎮嗰度做嘢啦，咁嗰個好偏僻嘅小鎮又好得意喎，佢就攞咗，即係佢連續好多年都攞咗一個叫做冇犯罪記錄嘅獎啊，咁所以特登就調呢個警察啊過去嗰度叫守水堂咁樣啦，咁但係點知去到嘅時候又俾個男主角發現原來背後係有一個好大好驚天動地嘅殺人陰謀嘅，咁就係原來呢個鎮可以冇犯罪記錄，就係、是、因為個鎮裡面有一個 community， 就係將所有有機會犯罪或者犯咗罪嘅人殺大，咁就等個城鎮永遠都唔會有犯罪記錄，咁最尾就係個男主角點樣叫做倒破呢個 community 咁樣囉。 即雖然佢就唔係科幻嘢都冇鬼冇怪，但係其實佢都幾奇特嘅故事嚟嘅都係。 係呀，其實係懸疑呀，同埋佢 Simon Pegg 嘅特色呢，佢啲電影就係佢好鍾意去 reference， 即係 reference 咗一啲以前嘅電影，或者佢去諷刺一啲人哋電影好笑嘅地方呀，或者諷刺一啲社會嘅問題咁樣嘅。 哦，咁但係第三 咁 我哋有介紹過啦，呢度叫做 The World's End 係咪？ 係 係啦，咁呢套係咩嚟？ 咁其實 The World's End 就其實 The World's End 就相對就係一套外星人電影嚟嘅，咁就係講男主角同埋幾個朋友啦，咁以前喺一個小鎮嗰度就叫做中學時期就好威咁樣嘅，咁就成日都周圍去玩，人人都認識佢嘅。咁但係到大過咗之後啦，咁佢哋各自有自己事業啦，就唯獨是個男主角因為酗酒嘅問題，就一直都即係好頹啦個生活，同埋就成日都淨係懷念以前風光嘅生活。咁有一日就決定搵返曬幾個朋友一齊返返去個鎮嗰度再玩過。咁點知佢哋返到去個鎮嘅時候呢，就開始發現有問題啦，個鎮裡面啲人被外星人換曬做機械人， 系啊， 咁个故事就系讲佢哋最屘点样赶走班外星人啦、啊。咁但系个 ending， 我觉得几特别嘅，个 ending 有啲估唔到嘅，我自己就 系，我点解？ 即系其实都唔怕剧透啦，套戏都咁多年 啦。 系咯，咁佢最后即系通常好多连好多电影赶走咗外星人，咁、那个世界就回复和平咁样噶嘛。咁但系到嗰个 ending 最特别嘅地方就系赶走咗外星人之后咧。原來就話地球所有嘅科技都係外星人賜俾地球人嘅，咁、外星人走咗之後咧，所有科技係冇曬，然之後個世界係變咗末日咁樣嘅，好似係， 佢好似變翻中古咁，好怪嘅，好似最尾係， 係啊係啊，咁呢、個幾特別嘅，我覺得真係。 嗱，咁講翻轉頭啦，咁點解《Shop the Dead》你會係最中意嘅喪屍片呢？因為其實佢又唔係一套。正經嘅喎，反而佢啲攞喪屍嚟燒嘅啫噃，咁點解反而呢套你係最中意咧？呢個要講翻。 啊，其實喪屍咧，其實真係直頭係一套溝片嚟嘅。係 啊， 講真。係 啊。 咁但係我自己中意就係、我本身其實就會當佢係一套笑片去睇，多過係一套喪屍片系列咁樣去睇嘅。咁、但係當然佢係有喪屍出現啦，咁佢係一套喪屍片咯。咁、但係我最欣賞嘅其實就係佢中間佢。即可能我自己比較喜歡英式的笑話、 哦、 即是英式的笑話呢通常就對比美國呢美國的電影很多時候 笑話是可能做一個灰鞋的動作或者有個很搞笑的事件發生了這樣 去叫做擠人笑啦、但是英式的笑話通常就是你是要想一想你才明白他講緊什麼笑話的 即是幽 默即其實有一點點是啦有少少似睇棟篤笑咁樣你呢啲笑話通常係可以回味好耐嘅因為你係諗過你英式笑。 係呢就是英式幽默啦所謂。 係啦咁同埋佢本身呢套 Son of the Dead 都 reference 咗一啲以前嘅電影啦。咁、譬如佢有一幕佢哋要去救男主角個阿媽咁佢就大聲嗌咗一句咁 ,we are coming to get you, blah blah, 咁樣。咁其實呢句你唔知道可能覺得冇特別。但其實佢呢一句說話就係 reference 返一套好出名嘅喪屍電影啦叫做 Night of the Living Dead。68年嗰套好出名好經典嘅喪屍片。裡面係有一句好出名嘅對白就講話 they are coming to get you, blah blah, 就係有句咁樣嘅嘢。咁佢哋係三分平日好鍾意喺電影裡面 reference 呢啲嘢。 Okay. 嗯、我覺得這些東西是啦看落、如果 你本身有看過以前那套那你會有個叫做回心微笑這樣會有這些地方 咯、其實 Son of the Dead 這個戲名已經是玩Dawn of the Dead 即是活死人空間這個戲名 是啊是啊沒錯、 其實是不是這套笑片發明去將那些喪屍的那些內臟啊腸啊搭在個身上喪屍就以為他們是喪屍這件事是不是這套東西發明的呢 應該就唔係，因為就《Son of the Dead》裡面有一幕咧，佢哋係純粹係動作上去扮喪屍，咁就真係呃到啲喪屍。 佢冇搭啲嘢。 咁其實我覺得佢依個係純粹搞笑嘅啫、 哦。我以為佢搭啲嗰啲內臟咗個身啲冇嘅，冇嘅。 哦，佢冇嘅，佢冇嘅，佢係我唔肯定佢係佢 reference 咗 Dead Rising 定係 Dead Rising reference 咗啦，因為 Dead Rising。即係 Dead Rising 嗰隻 game 咧，個男主角又係可以扮喪屍，咁啲喪屍就會唔知道你係喪屍噶嘛？ 咁樣 ，OK， 明白。 係咯，即係有一幕咁樣噶咯。咁同埋我自己另外最欣賞佢唔知 Son of the Dead 啦，其實三部曲我最欣賞其實係唔係個演員咯，其實而係個導演個拍攝手法咯。個導演 Edgar Wright 其實係佢係好出名用鏡頭表達劇情嘅導演嚟嘅。咁其實依三套電影裏面，如果你有睇過你都有睇過《The Well Man》啦。其實佢裏面佢好識得用鏡頭去玩一啲效果同玩畫面嘅。即係譬如《The Well Man》裏面咧，佢有一幕啊，係咪佢哋幾個入咗酒吧飲酒？咁唯獨是係個肥仔唔肯飲酒，佢淨係飲水嘅啫嘛。咁但係好多時候，如果你睇一啲美式電影咧，佢可能會純粹就係、是、幾個人講對白咯。我叫你飲酒，然之後我唔飲，我淨係飲水嘅啫。咁樣就可能交代咗依一幕。但佢就用咗一個鏡頭就係、是我真係唔識得用語言去表達啦佢個鏡頭用啲就係個個都斟啤酒就唯獨只係得佢一個係斟水。係啦咁同埋個導演係好用可以用鏡頭真係捉緊到一啲感覺囉。咁、所以我睇呢三套我係 enjoy 嘅講真係畫面上面我係覺得滿意。 咁如果大家冇睇過呢三套呢可以睇下死侍呀嘛你話。 唔係 Ant-Man 啊，蟻俠。 唔係死事，蟻俠係。 係啦，因為蟻俠其實個編劇同 producer 都係 Edgar Wright 嚟嘅。咁但係原本係啦，其實原本導演都係諗住揾 Edgar Wright 做嘅，但係最尾係因為拍到咁上下，Edgar Wright 同其他人有意見上嘅分歧，咁佢就自己決定唔做呢一套嘅導演，咁就揾另外一個導演再繼承佢嘅手法去繼續拍落去。咁、所以其實係有 Edgar Wright 嘅影子嘅呢套嘢都。 即係蟻俠嘅成功嘅，要歸功翻佢。 係啊，因為蟻俠佢咪有幾幕係好受歡迎嘅，就係、譬如蟻俠咪有個肥仔 partner，即係鞋角嚟嘅，成日搞笑嘅。咁佢就每次一諗啊去行動嘅時候，佢咪會有啲假想嘅片段。咁又係佢哋行動嘅，佢呢一個手法係 Edgar Wright 好中意用嘅手法嚟。 原來就係咁 ，OK。 係啦，咁但係事實上喺電影裏面嗰幾幕，觀眾係真係好受落呢一種拍攝手法。 原來就係嚟自呢一位導演 ，OK。 係啦，係啦 ，OK， 好。好啦，咁我哋又叫做回顧咗少少嘢啦，同埋去講到一啲，其實都係其他嘅科幻片，都有啲拉架。好啦，咁有冇想再補充一下咧？因為樓主今日仲有嘢做啊，因一陣係啦。 係啊，係啊。 差唔多要。 咁都冇乜補充㗎啦，其實都係呢幾樣咯。 差唔多啦，係啦，叫做拉過我哋即係想講嘅嘢啦。 係啦，係啦。 或者馬仔有冇想嘢再問少少咧？實在樓主未走， 我應該都 O K， 唔係因為馬仔自己都好中意睇喪屍片嘅。 我睇下嘅，咁就咩都睇嘅。 唔係，但係咪 Walking Dead 你覺得最好睇啊？蘇花睇咗，如果馬仔嚟講 ，Walking Dead 唔係喪屍片嘅，我睇嗰陣時。我感覺上，即係開第一季都仲係嘅，之後我都唔覺得係喪屍片咯 ，Walking Dead。 Okay. 其實呢樣我都覺嘅，其實佢係有喪屍嘅電嘅劇集囉。 末日係講末日嗰啲嘢多啲嘛，即係末日之後點樣去生存嗰樣嘢。 其實主要都係講人同人嘅鬥爭嘅，我覺得係。 係，即係佢就攞喪屍嘅元素去開始嘅。 係，佢開頭第一季咪係我個喪屍，佢開頭重嘅喪屍就第一季。係啊，咁之後就唔係啊，我覺得啲喪屍都係野獸。喺度街仔行嘅，我覺得。 不過而家好多即係後來嘅作品就會以一套作為一個榜樣嘅咩去做咯，就係咁。因為佢成功嘛，就因為係啊。 係，因為咁樣先可以繼續發展咯、那個故事。 係啊，係。 係啊，如果普通係咯，普通喪屍我就只能夠即一次好似脫出咁樣做一次嘅，只能夠。 係啊，即通常佢哋都死嘅，好多即如果以往嗰啲一套戲完嗰啲咧，嗰班人好少會 survive 到嘅。 哈哈。 咁樣咯，咁啊 ，R.E.C. 係一套特別啲嘅作品啦，即係西班牙嗰套啦，我話。咁啊 ，anyway， 咁啊，其實喂咧，咁陸續都會有嘅，咁嚟緊香港亦都有嗰套，係咪叫咩話？今晚打喪屍，好似係咪？即係會用香港嘅好多香港式嘅道具啊，例如接凳啊、雞蛋仔嗰個夾啊，咁啲咁嘅嘢去打啊嘛，係咪？係啦。咁啊、我哋講少嘅啫，有講過咧，話如果呢一套 I'm Hero 咧，如果換轉有啲咩人演啊，會可能令冇咁惡頂嘅咧，即係意思或者會分啲嘅意思，唔係冇咁惡頂，其實可能更加惡頂。 林雪做啊？ 林雪做男主角係咪？咁邊個做嗰個貓咧？ 我醒唔起喎，突然間。 個貓啊，梗係揾翻而家喵喵星嗰個做啦，大塊田啦，係咯，咁。既然佢冇嘢講嘅，就係坐喺度 OK 嘅，咁你趁翻林雪佢唔算醜噶啦，咁如果你話咦咁啊，咁邊個可以孭住佢周圍行啊？咁啊，即係長澤正美要換魯芬去做啦。咁所以魯芬揸住個斧頭仔都去打死曬嗰啲喪屍，亦都覺得好有說服力，係咪？咁成件事係咪會好睇啲咧？咁啊，林雪亦都雖然你就算講到好廢都好啦，但係佢廢話仲勁啊嘛。咁你仲覺得好笑啊？成套戲係嘛？即係佢人廢，但係你唔理佢啊，佢啲廢話好笑咪得囉，係咪？咁最尾先威俾你睇啊，咁呢啲咁，我覺得整返到咁，如果當溝片拍呢可能會成功嘅。講 感覺上溝啲囉，佢如果呢個套路。 冇錯啦。即係可能就係拉返佢一個溝片嘅角度呢，咁呢件事就反而冇咁怪。咁就佢反而 I'm Hero 呢，我哋只覺得佢係正經，佢只係正經。咁我 怪怪地咯，因為佢嗰個動漫元素咧係好重噶， 好中二病咯、 啊，好中二病冇錯。 去到變咗，就要揾個阿叔嚟做，咁咪我覺得係太過唔即係你係僆仔中二病，我都仲接受到咯。揾個阿叔中二病，我真係 中二同埋係即係咁有後宮咁咯，係咁樣啊嘛，係咪？你話佢咩話咩死老婆咩中年遇到好 中年死老婆發達咁啊，好似咁嘅相。 中年就有幾樣好事，就死老婆升職同發達，咁而家加多一樣喪屍咁啊嘛。 嚇嚇咁啊，係咯，即係本條女跟咗佢咁耐咁樣，跟住冇咗換咗兩條新女咁啊，又羅莉咁啊。 係做學生妹又幾好啊， 係 咯。係啊。嗯，一個羅莉一個護士咁咪啱曬咯。 咁啊，係 啊，所以我覺得係有少少頂唔順咯。睇如果呢方面，我覺得係啦、啊，接受唔到，反而佢呢方面設定咯，我覺得。 即係好 似其實佢係真係設定出問題講真。 即係你揾林雪咁係一個肥核突佬，但係點解反而我哋會拜啲因為得意啊嘛？你試下揾阿許冠文做，你會唔好睇啊？係咪？ 嗯。 我覺得佢呢個人做咧，有少少就好似揾咗許冠文做咁，我唔知點解覺得係咁。唔係因為佢正經。 可能佢係可能佢帶出唔到個特別出嚟啊？ 係咪啊？嗯。 即係其實講真，佢成套嘢個男主角，即係直頭有種感覺，覺得佢純粹係似漫畫書裏面嗰個主角，即係個造型。但係實質上，如果你唔理漫畫，我就係講電影嘅，你揾邊個演員拍都得嘅喎，依個角色，或者依個角色唔一定要係漫畫家，唔一定要係一個阿叔，其實咩人都得嘅喎。 咩人都得咯，一個普通人咯，普通市民咯。 系咯，咁你变咗唔同，你好似 Doctor Strange 咁样，你唔同啦。Doctor Strange 你个角色一定要系咁样，先至会发生到以下嘅嘢噶嘛。咁、但系 I'm a Hero 就你边个都得噶啦，唔一定要大叔噶。 系咯，其实佢可能揾一个好普通嘅一个，或者你做翻个后生仔啲，咁你所有嘅内弱，所有嘢都嚟得会比较易接受。我唔系话合唔合理，即系你易接受啲。哦，后生仔，佢唔敢去打啊，唔想同人有 conflict 啊，咁佢就算肯殺啲屍，佢都唔想殺人啊，咁都 OK， 你起碼覺得都佢過唔到自己啊嘛，都合理嘅，係咯。但係大叔嚟講就，唔雖然我唔係話現實可能一樣嘅啫，冇分別嘅。咁大叔就殺人覺得冇問題咩？咁但係意思喺故事嚟講咧，就問啲。咁同埋最弊就係你最尾要講到佢咁勁啊嘛。如果佢一路都咁，佢一路都係廢，反而冇嘢。頭先我提過 R.E.C. 啦 ，R.E.C. 如果你大家睇第一集，其實就算有差人有消防员有成入嚟，都系照死嘅。即系其实冇任何人系可以同丧尸打嘅。 嗯。 即系反而喺呢一种纯求生故事咧，冇呢样嘢咧，咁就反而系冇事嘅。但系佢咧就太强调呢个男主角，同埋咧我哋讲过啦，佢甚至乎咧将佢支枪啊，仲要支枪一定要揸佢手上呢件事咧，搞到变咗好似啲神剑咁样啊，那个程度去到。 系。佢用我槍柄打喪屍都打到啊！ 係啦，但係第二啲人咧用任何武器打啲喪屍咧，都好似係冇乜大作用咁嘅，好奇怪嘅呢件事。係，咁仲要呢支槍咧喺第二啲人手上咧，即刻變咗係超級冇用嘅。咁我哋都話啦，係嗰、那個差別有係 O K， 即係話男主角佢玩開槍，佢射得準啲係 O K， 但係咧你其他人射係只係佢射得冇咁準嘅，但未知會射咗天花板噶嘛？呢件事係根本冇可能嘅。 系，好似唔识用咁啊！射完又唔识入弹咁啊，唔知做乜咁啊！ 唔识用出嚟，但系你唔识用，唔会唔识用到你向一个错嘅方向开枪噶嘛？即系方向啫，你射唔准个方向都唔会错噶，唔会向后边开啊！即系呢啲其实系太过要为咗强调咧，呢支枪只有喺男主角手上先系一支圣枪，佢成日去到好似一支圣枪咁嘅个程度，我觉得咁有冇搞错啊？你做紧咩动漫嘢嚟噶？咁長澤正美嗰個斧頭啊，叮叮過，但係咧好用過其他人嗰啲嘢好多嘅。即係總之啲所有啲主角咧，就有啲主角威能啊呢啲。咁其實有齊所有中二病嘅元素喺一套真人嘅電影入面。嗱呢樣嘢樓主講過，其實喺漫畫版反而冇嘅，冇呢個問題，係現實好多 嘅。係啊，漫畫版係真係冇誇張得咁緊要嘅。倒翻轉漫畫版裡面嗰啲喪屍係真係有個好大嘅威脅喺度嘅，對佢哋嚟講就唔會。講真，長澤正美咁樣，喂，你一把斧頭，其實我覺得咧，佢仲勁過男主角嘅喎。 其實係啊， 你啲喪屍咁樣湧埋嚟，你一把斧頭，你又冇事嘅喎。咁男主角你係好誇張，但係衰啲講，佢都叫有把槍啦、啊。你長澤正美乜都冇，但你又唔死嘅喎。 佢孭住阿有川教授係咁走，已經好勁啊！ 哇，佢直情有少少跑人屠龍嘅姿勢啊，係啊，跑。 咁嗱，咁快啲講埋啦。咁啊，就係話咧，呢個漫畫好似發咗個後邊咧，其實唔知完曬未啊？但係你話後來係好怪喎，個古仔變咗係咪？講埋呢度啊，劉總要走啊，可能個時間上。 系啊系啊，未漫画未完嘅，咁但系我而家睇到佢去到，即系其实电影系去到漫画嘅第90话左右啦。 嗯嗯。 咁但系漫画就去到而家去到240几噶啦。咁漫画其实去到后期咧，就系啲丧尸系已经系变成咗一只，即系匿埋变成咗一只好巨型嘅丧尸。咁然之后咧就佢就话原来啲丧尸其实 系 有思想嘅。但系佢哋个思想就系、是、全部都拎凹咗落最大嘅最巨型嗰劈丧尸嗰度，咁就好似一个 server 咁样，佢哋谂嘅嘢咧全部系共通咗，大家都知道大家谂紧乜嘢。 即系变咗怪兽啊！仲 系啦，咁其实佢已经有少少似 games 咁样咧。其实我觉得个剧情系暴走咗啦，已经。 咁如果佢开头， 即系其实去到后面我都唔系好睇啦，开始都冇追。 即系如果你漫画版前面咁现实、咁即系求生式嘅故事，后面哇变咗咁又变咗咁夸张嘅，系咯。 系啊，同埋佢有漫画书有解释到个学生妹点解会半人半丧尸咁劲咯，因为其实漫画书里面唔止佢一个系咁样嘅，亦、都有第二啲人类系感染咗之后咧系冇变到丧尸，但系就有丧尸嘅力量，即系有啲似睇《Resident Evil》咁样咯，个阿 Alex 咁样，佢系唔知点解特别劲啲嘅，超人嚟，好力啲，又跳又跳得高啲，跑又跑得快啲咁。 但系佢又保留 系有啲咁样嘅人嘅。 哦，即系超人啦、啊、呢班变咗。 系啦，咁但系电影里面冇解释到呢样嘢，咁所以可能啲人会睇到一头雾水咯。点解佢又唔变丧尸，但系又咁好打嘅咧？咁样， 我宁愿佢不如讲埋佢打埋啊，咁仲好啊。即系你索性临尾呢个就系一个英雄电影算数啦，系 咯，系咯， 系咯。咁啊变咗， 即系临尾整啲佢厮杀丧尸咁样嘅画面，可能接受到啲，即系你都横掂你都夸张咗噶啦，咁啊唔单再做坏佢咯。 系咯，因为佢就保留翻成套系玩求生嗰种就算，系咯，系咯。 系啊，因为佢而家其实两头唔到岸啊嘛，佢如果去到最尾啊，个女学生都走出嚟暴走厮杀啲丧尸嘅，或者自己好似生化危机咁样啊，佢半边身变丧尸啊咁样，喂，咁你成套嘢你变咗系一套科幻片多过丧尸求生片啊嘛，咁、你好似个接受程度好似会倒翻转会容易啲咯，你个系列讲明咗唔系写实啊嘛，你嗰个画面一出就。 同埋即係你呢、這個女仔呢個角色擺得落去，最後冇作用呢下嘢，真係有咩事啊？真係 其實冇作用㗎。如果你俾我拍，你俾我拍呢套戲嘅話，我直頭剔走咗個學生妹㗎。 嗱， 唔係咁，佢而家就係變咗後宮㗎嘛，佢有啲咁嘅想要做。 故事 係咯，同埋喂大佬，你就係因為有個學生妹，所以中段佢哋上富士山有好長，有成十幾廿分鐘，佢唔係兩個人喺森林嗰度嘅。其實我覺得那段很浪費時間，很悶的那段真的。即如果你沒有了個學生妹，沒有了那段的，我將那20分鐘放在去個 shopping mall 那裡講一些人的心理鬥爭，我覺得還正很多。 不過我明白的，因為 在我整個電影的 selling point 上面就是有尊駕純這個演出嘛，又經常被你孭住抹曬鼻咁樣咧，呢下可能好多好多幻想。咁同埋佢成個扮貓咧，咁呢啲賣萌呢啲咧，即係其實我覺得佢呢啲係賣套戲你入場嘅一個元素咯。但就算我都 OK 睇有尊教授，但我睇咗我失望，因為呢套戲咧，我睇唔到佢係演出啊，因為大部分時間佢唔係瞓覺就坐喺度。 咁阿叔坐喺度啤住喺度行 嘅啫。係啊，好失望啊，大佬，係。咁所以其實你係或者真係 sell 到鍾意睇有尊駕純嘅 fans， 咁但係呢度實在你冇俾即係機會佢又去發揮呢，其實係冇囉，即係連演員都冇機會發揮囉，即係唔好講好唔好睇，即係我講有尊駕純本人嘅，我好嘥嘅成件事，咁就係咁啦。咁所以你俾我呢，我就覺得私鬥啲啦，咁但係劉主就覺得呢套好啲啦，但你話唔係差好遠㗎嘛，你話其實係叮噹碼頭嘅啫，都係 系啦，即系其实我觉得就两套嚟讲，其实都唔系特别吸引噶啦。即系以丧尸片嘅角度嚟讲啦， 全球 但系我自己比系啦，但系我自己比较 buy I Am a Hero， 其实纯粹系因为佢个气氛做得到恐怖。 嗯，但 系啦，咁相对尸杀列车，佢系紧张刺激嘅，但系同大陆嘅丧尸片个气氛接近咧，咁我变咗睇落去，其实我冇乜惊喜。 哦，原来咁。但系如果我哋净系睇亚洲嚟讲，咁呢两套都算系咁啦，系嘛？ 哦，咁亞洲嚟講呢兩套，我諗史上未有亞洲喪屍片拍得到咁嘅水準，甚至其實亞洲嘅災難片，我諗都冇拍到咁樣嘅水準。 都 呢兩套係最好嘅。 OK， 咁就俾翻一個即係正確嘅 位置去啦，喺亞洲嚟講算係咁噶啦，係啦。咁但係如果我哋放喺全球咧，咁啊好多地方都有發布上嚟講咧，咁佢哋未算係最突出嘅，就係咁啦。 係啦，係啦，係啦。 好，好啊，咁啊唔該曬劉主任，因為真係要出門口，劉主任就已經要 係啊，係啊，係啊， 交鐘添嘛，係啦， 唔該曬，喂。 哦，唔該曬劉主任，唔該曬。 好，好，咁再傾，拜拜。 好啦，咁啊馬仔係嘛，繼續我哋嘅繼續噶啦，係咪啊？ 系， 咁有冇嘢再想補充咧？關於呢、這個獅殺對比呢個 I'm Hero 嘅， 應該我覺得係，因為始終 I'm Hero 係嗰啲比較即係而家日本式嗰種，佢哋喺度點講咧？即係講得唔好聽，睇埋中二病，即係我成日覺得係啲有少少飛機杯作品咯。我覺得 哦，即係發泄打飛機， 係啊，係啊，咁佢。但系佢又要就翻佢哋啲即系个大众咧，即系佢 sell 嗰阵咧，咁佢要令到主角个能力越低越好咁咯，感觉上。 嗯。 咁正常如果同即系美国嗰啲佢唔系噶嘛，即系佢就算亲实我即系我佢我个人冇咁劲，佢都即系提升到好劲噶嘛会。 系。 系啊。咁唔同咯，即系大家个即系佢大家。打飛機但系唔同咯，我覺得 係。嗯 ，OK， 即係佢好似係就翻佢哋咯。咁但係如果你正常睇，就如果睇戲嚟講，我覺得就即係我哋咁樣齋，如果純覺得用睇戲咁嚟睇，我覺得就變咗係呢方面會變咗唔好睇咯。所以， 嗯，明白，都係嘅，都係嘅。 嚇，呢個問題咯。咁如果你話《獅殺列車》就其實因為我覺得都係之前講過啦，都係。即系啱正常普通大众口味咯，如果你呢种咁嘅方式， 其实 咁、所以可能就咁咯。 即系都系同呢个你的名字一样嘅啫。即系其实佢嗰个计算做得好准，咁就吸到大部分嘅人嘅兴趣，就 系 咁啦。 系啊， 唔系代表佢系其实系话好真系好好，即系佢当然系好嘅，但意思即系哇，佢咪好经典啊咁其实经典系再高好多嘅嘢嘅，即系意思即系咩史上一百套你一定要睇嘅戏嗰啲咧，我系讲紧 吓，唔系即系总言之，都系有一样嘢系突然间创咗一样嘢出嚟咯。我觉得如果你话经典系 系啦系啦，咁呢啲其实系未去到呢个级数嘅，其实系 吓吓，咁系咯，咁因为佢 sell 嗰啲人嗰个层面唔同，咁觉得系 I'm Hero 同埋《獅殺列車》咁，所以系出嚟咁个效果会唔同咯。我觉得。 同埋你的名字都系， 哈哈，系咯，即系所以都系佢睇佢咩市场，我觉得系。 即系如果你的名字都系咧，好多即系真正动画导演又好，有香港嘅一啲即系其他嘅，即系对动画嘅都有好多嘅认识嘅朋友啦，佢哋都话其实呢套当然好啦，但系咧未去到经典，其实就系佢哋嘅评价。 咁系都系口味问题啊嘛，而家佢惊 sell 俾咩人睇咯，而家最紧要个市场咯，而家计。 如果你话系咪经典就唔系讲口味嘅，即系佢系有得计嘅。 唔系，我系即系我意思话，如果佢而家即系点解话呢啲即系跑出卖咩嗰啲，就 系 睇佢 sell 俾咩市场嘅人咯。 marketing 上嘅成功咯，咁呢个即系香港最好嘅例子就系 3D 肉蒲团噶嘛，咁大家都睇得好清楚，就系佢个宣传做得好成功啊。票房好成功咯，咁有冇人會俾個金像獎佢咧？諗住咁就一定唔會咯，係即係咁啦。咁你的名字當然而家都的確提名緊咩最佳動畫啦。咁但係收視成績都話哦，都應該都係陪跑噶啦咁樣。咁但係事實係點就未有人知嘅，到時睇下啦，係啦。咁我覺得就算攞到獎，亦都唔代表係啲咩嘅，因為始終有時都要睇嗰一屆啦，咩評判點比分係嘛？咁即又系唔系攞到奖，又即系嗰套戏系好 咧？我成日觉得系自己同其他，即系你睇咗咁多套戏，或者你爱嚟自己比咯。你其实我攞奖好睇，我介嗰啲人点样选法，同埋我段时间啲究竟系佢同佢练咯，定系咩嘢？我觉得系、 即系科幻片咧，就好似好难攞奖嘅，从来都。 嗯。 我都系攞特技奖嘅啫，最多。咁你就算去嘗試 Ex Machina 啲，其實都好有意思佢哋講嘅嘢。咁但係你始終都攞唔到啲即係攞唔到金像獎咯，係咯，最多攞啲特技獎咯。咁所以有時又都好難嘅，因為佢都喺個類型上佢都篩選咗你嘅，佢係好文學式啊嗰啲嘢咯，係咪？ 嗯。 好 ，anyway， 咁啊，係咪差唔多要講落去㗎啦？係咪都要？係。係咪？ 轉另一個 topic。 嗰個 Arrival 㗎啦，係咪？其實都 係講。 係嘛？葉轉嗰個係啦。咁啊呢個就馬仔有冇咩認知咧？對呢個作品？ 呢個應該冇乜嚟嘅啫。 係咪？即係淨係睇個畫頭啦，同埋淨係嗰時我哋睇過佢嗰個 key 嗰個呢個東方明珠塔嘅一個。 跟住最大反應係呢啲咯。 係啦。咁啊嗰時個戲名原先就安排叫做空降啦。係啦。咁而家就改咗個新名叫天殺二降啦。 哦，仲呢個肯定呃咗好多人。 係啦，有埋天殺呢個字啦。咁就 係嚇死啊！咁樣咁到時肯定麻麻聲啊！啲人要 死緊㗎，係啦，因為你有個錯覺，以為係一套外星侵略片啊，咁就錯曬。呢套其實你睇個畫頭都知道唔係嘅。其實佢係似 contact 嗰啲啊嘛，有啲人都話啦，即係係講啲人點樣去同外星人溝通咁嗰樣嘢啊嘛。即係你睇畫頭都 feel 都係講呢樣嘢啦。唔好你覺得係打咩？就算係打，都係單方面人類恐懼而想趕佢哋走啫嘛，其實你點睇都唔外星人唔係嚟侵略你嘅，你都覺得係，即係呢套戲你睇畫頭都 feel 到唔係。咁佢竟然個中文名就叫埋啲咩天殺二降啊、空降啊咁樣，降上降啊係嘛？打麻雀咩大佬而家係咪？咁啊你睇個英文其實人哋就叫 arrival 嘅，就係、是、到咗咁解啫嘛。 嗯， 係咯，即係好中性嘅呢個名係啦。咁啊就由本來11月25號咧就褪到啊下年啊，即係17年係嘛？就1月12号嘅暂定，咁我就恐防呢佢哋都要再考虑到时咪真係上画嘅，咁我就觉得希望到时都会上到啦，因为而家都有班观众其实等緊呢一套嘅作品去做，咁都想睇一睇，不过如果你等到咁迟呢，到时可能都有好多网上睇到嘅，不过但呢套戏都值得打入场嘅，不过呢我就唔推荐俾一般嘅观众嘅，因为呢套戏呢我觉得可以讲得上呢，直情係再次係一套挑战你是不是一個科幻迷的一個即是一個試金石來的，那有很多人以為自己很喜歡看科幻片，其實你就會知道其實你是喜歡看打和特技的，因為這套戲是沒有打和特技的，可以說大部分時間都是思考的， 上次 Coy 那套這樣都死得那麼差，那些人罵的見不到外星人都不行啊， 哦，那不是喎，那這套是反而見到的 吓，呢度翻嚟见到。 啊，但系呢外星人唔系人样嘅咯，系好似一只八爪鱼，但系佢系得七只脚嘅咯。 嗯， 即系所以佢哋叫佢有啲叫做七爪怪嘅，叫做咩咩七柱体啊。 嗯， 咁就其实我都觉得佢呢样嘢都系有啲黑苏鲁神话嘅，即系外星人其实好似一只八爪鱼咁嘅嘢嘛。 嗯， 咁当然佢亦都有啲神嘅即系影子啦，因为佢七啊嘛，即系佢咩都系七嘅。咁佢嗰啲爪伸出嚟呢，原來佢又可以打開㗎，即係手指咁打開，又係得七塊㗎。咁佢乜嘢都係七等份咁嘅嘢嘅。咁而佢嚟地球嘅船呢有12隻嘅。咁所以其實呢一切呢佢個故事面亦都講呢，嗰啲地球人亦都聯想到好多聖經嘅嘢嘅對佢哋。都有認為佢哋係神呀啲咩嘢嘅。咁有講過下啦。咁但係呢個就唔係重點啦，個重點就係主要講語言嘅，其實呢套戲好特別 的。反而係集中喺個女主角度佢啲。 冇錯，因為呢佢呢套係基於咗一套原著小說，就叫做 Story of Your Life 啊。咁佢中文就譯做你一生的故事，因為其實係有中文譯本嘅，因為其實原來呢本書都唔係好新㗎啦。 係。 咁頭先我冇講過係幾時嘅本書。98年啦，98年係啦。咁由呢個美籍華人科幻作家啦，係姜峰南啊寫嘅。系啦，咁呢個書當然啦，大陸就反而有人認識嘅，咁就係攞咗呢個星雲獎即係最佳短篇嘅，係啦。 唔係咁本身大陸我覺得其實人多啊，即係你冇講話咩啊，咩人都有啦、啊。咁大陸咁我覺得闊啲啊，佢哋中意啲嘢就。 嗯，即係大陸其實科幻迷都唔少㗎，咁而 係咯，我就話闊啲咯，即係你其實係即係你揾咩人，即係中意邊類型嘅人。嘅人都有，我覺得係啊。 唔係咁嗱，第一就即係譯翻做簡體嘅中文版亦都多嘛。咁你話譯做繁體嘅，即係當然呢本有嘅，呢本由台灣出。咁但係即係意思咧，但係你香港人我諗都唔會專登睇㗎啦。老實講， 唔係我就係咯，即係你本身香港，我覺得係啲人比較窄啲咯，中意啲嘢可能。 唔係因為我起碼見到內地咧有介紹呢一個戲，就係因為咧話佢都係嚟自一個華人嘅作家。咁你就變咗對比返即係嚟緊咗好似下年都會做三體啦，即係中國嗰套。咁從中佢哋都介紹我哋一套叫北京摺疊。 我初睇錯，以為北京接賣。 係。 係。咁大家睇好開心啊！你睇北京接賣，因為睇清楚唔係接碟。OK。咁佢仲得意，係講即係嗰個就唔係講外星人嘅，佢就話咧未來世界嚟嘅，咁就話北京城北京市咧就係、是即係唔係其實所有城市都係嘅，因為佢個古仔講北京嘅。咁佢就話咧佢將啲高等，即係將人分咗等級，咁唔同人咧就會享受喺一日裏面咧唔同嘅時段嘅。咁高級嗰啲人咧就會享受一啲即係比較好嘅時段啦，即係嗰啲即係朝頭早啊咁好靚啊嗰時啊。咁但係咧最低級嗰啲人咧，即係啲垃圾佬啊嗰啲咁啦，即係唔知第幾級嗰啲咧，就只可以使用咧嗰啲通宵嗰啲時間嘅咁樣嘅。咁而佢點解佢咁點解叫做北京接碟咧？佢原來咧就話咧，佢原來成個城市咧係會變形嘅。即係變形金剛咁咧，你當係咧，或者唔知會唔會好似 Doctor Strange 咁咧？咁啊，成嗰啲屋咧係會變嘅，咁就由佢一個時段嗰啲建築物，就成個城就會接疊，就會變成另一個時段嗰啲嘅建築物走翻出嚟嘅。咁而佢啲人咧，就喺佢自己嘅時間入邊，佢先會醒嘅。喺佢唔係佢自己的時間裏邊咧，就會瞓咗覺嘅。咁當然呢個佢係用科技做成啦。OK， 咁但係佢哋後屘係啲方法 hack 咗呢樣嘢嘅。咁所以佢就可以入到去第二啲城，同埋喺第二啲時段度活動啦。咁講啲咁嘅嘢啦，咁但係唔重要啦，有興趣大家就揾嚟睇啦。OK， 北京接碟。咁佢就介紹呢一眾嘅即係中國嘅科幻作品。嗱，呢個都有攞獎嘅，唔係講笑啊。好似都係攞啲唔知係星雲獎係咩嘅，好犀利嘅。咁就話原來中國咧都有唔少嘅即係華人咧有唔少嘅科幻作品，其實係喺即係西方都係受到認同嘅注目嘅喎。係啦。咁而呢一個嘅竟然啊，呢一個 Arrival 嗰度係基於呢一個嘅你一生嘅故事，原來鬼佬係認識嘅。咁所以咧喺外國上畫咧呢套戲係其實評價相當高嘅。喺 IMDB 又好，爛番茄咧都有成，依家有幾多分啊？係咪好似都有成八十幾分嘅好似 嘛？都高啊！我見到係 八十 幾九十分嘅好似 係好高㗎啦嘛！如果爛番茄俾出你啲分，即係差唔多，即係等於滿分㗎啦嘛？ 都係高嗰陣咯，係啊，即係本身其實好少可咁高嘅，其實佢 係啊係啊，咁但係哇，咁呢套真係一定要睇啦！咁但係又 sorry 喎，對香港嘅觀眾我特別講。我唔建議大家睇，因為咧呢套戲係會悶過對 moon 嘅。 嗯， 係咪？即如果咁咁，咦？咁咪好矛盾成件事。 嗯，係類型問題啦嚇。 類型問題啦。咁點解咧？因為這部戲呢套戲咧，其實個思考性係好強嘅，即係你成要我恐防唔止帶腦入去咁簡單嘅，可能你睇一次會唔明嘅。同埋呢套戲咧，我同你講，你唔做功課，你都唔會睇得明嘅。 嗯， 即係最好大家就了解一下先啦，唔一定要睇一次原著，咁我都唔係，咁但我都知道大致上佢係講乜關於乜嘢。 係，都睇咗資料先咯。 咁呢先可以僅可呢叫做解讀到其實佢做乜。咁 即係先知道想表達啲咩咁。 冇錯，即係就算我而家我唔知我冇講嗰個故事，其實我諗點都要講下，因為如果唔係都唔知。因為真的不知道會不會上啊，咁同埋我諗我哋都要對應翻即係北美方面嘅聽眾啦，咁其實北美係做咗噶嘛，係咪？ 係，所以係咯，一劇透啊，照講係啊。 係啦，咁即係啦，咁其實咧我哋穿橋噶啦 ，OK， 咁其實故事咧，如果電影版咧，佢開場咧真係唔似科幻片，咁佢就直情咧無端端咁影住有個 B B 女出世咁啊，女主角行咁啊，因為佢好快喎，蒙太奇轉個頭啊，已經細路女，跟住大個咁，跟住變埋 teenager。咁由本來好乖又變咗好反叛，咁跟住後屘就再大啲，好廿幾歲，咁終於又唔知得到啲咩，好似啲癌病咁嘅，即係就要醫咁醫啊，剃光曬頭咁，結果死埋，咁唔知做咩喎？做一輪咁嘅生命樹咁嘅喎，係啊，咁啲唔中意睇啦，啲人應該係咪啊？生命樹係嘛？咁佢個女主角就話咧，其實呢個故事咧係咁樣開始嘅咁，跟住佢講翻轉頭啦，嚇，好啦，講翻轉頭咁啊，又咁即係起碼都廿幾年前啦，嚇。好，咁佢就話咧，佢話由嗰日呢件事係嗰日開始，就係佢哋嚟到嗰日開始，就是、arrival， 咁就開始講。咁佢咧女主角原來初咧就唔係好 care 嘅。咁佢嗰朝早翻學，佢係啲大學教授咁嘅，佢語言學家嚟。咁就喺度經過啲人嗡咗喺度睇嗰啲大電視，佢又唔理啊。咁去到上堂啊，因為根本冇人翻學，記得幾兜友，咁佢又唔理啊，繼續喺度講書啊。咁但係啲人咧唔理佢喺度睇電腦，同埋咧電話不斷咁響啊。跟住佢話你搞乜嘢啊咁。佢話阿 Miss 開個電視啊咁原來個黑板燙開好大電視喎，又唔知點解啊！而家啲課室咁樣嘅咩？咁佢一睇電視咧就講啦，就話原來咧 就係咁有12隻咁嘅太空船喺即係降喺即係地球咁各大城市度咁停咗喺度咁所以個人都好關心呢件事。咁直情跟住就響埋警報嘅學校，咪即係響曬鐘咁，跟住我走啦走啦，咁啊唔放學啦放學啦咁，咁即係叫啲人走啊，唔好再留喺度。咁啊走嗰陣咧，咁佢又施施然咁啊揸翻架車翻屋企，咁人就啲人就急到咧撞曬車，佢又唔理啊咁樣。翻屋企佢就喺度瞓覺喎，即係當全世界咧對呢件事好著弱同埋好緊張嗰陣咧，佢完全好似關我叉事咁。咁但係佢都有開住部電視嘅，開住部電視，即係佢瞓覺就開住部電視，即係聽下新聞咁啦。 係，但係冇乜反應咁樣啫。 冇乜反應嘅，佢好似好平靜咁嘅啫。出面就好緊張。咁啊最初就咁啦。咁但係後屘啦，佢第日個冇人翻學㗎啦，照計。但係佢仲翻去喎，唔知做咩喺 office 度。咁結果啲軍佬啊識嚟揾到佢啦。咁就有嗰個咧大細眼黑鬼啊，即係如果大家睇開科幻片咧，成日有粉燥大細眼嗰個啦。OK， 咁啊真係揾佢啦。咁係一個軍人嚟，就話咧。我哋想你幫佢翻譯啲嘢，話佢唔知原來佢都好出名喎，喺翻譯上面。咁佢就俾個錄音機佢聽啦，那個聲咧係咕哩咕碌咕哩咕碌咁樣嘅喎。佢話即係我翻譯唔到啊，唔知咩。但佢話咁即係佢都係同佢講啲外星人啲話嚟嘅，因為都知啦，大家見到有嘢停喺度，知外星。咁佢話如果你真係想我翻譯咧，你要我俾我去現場同佢溝通。咁當然初初佢就梗係話唔得啦，佢話咁啊走咁，跟住佢又唔知同佢講啲咩，叫佢唔知問下邊個啲乜嘢咁，跟住結果嗰晚咧，佢哋真係揸直升機去到佢屋企咧，就接佢走，咁啊載佢去現場。咁當然喺機上就認識咗另一個啦。咁其實女主角邊個先？頭先唔記得講，就係阿 Lois Lane 就係呢個 Superman 超人個女朋友啦。 係阿 Amy 嗰只。 係啦， 真人。 咁到底佢喺個飛機上面認識另一個物理學家喎？即係佢都係一個科學家嚟嘅，雖然佢做曬軍裝，但原來唔係軍佬嚟嘅，佢都係因為要跟佢哋去，所以著到咁。咁原來嗰個咩啱介紹咁啊？邊個咧？就係呢個啊復仇者入邊嘅呢個啊神箭手啊 ，Hot Eyes。哇，咁犀利喎！係咯 ，Marvel 出一個人嚇 ，DC 出一個人，雖然兩個都係唔係好緊要。 唔係正主角啊！呢句 唔係正主角啊，即係 Marvel 出個仔係嘛？DC 出條女㗎嘛，咁結果就大家都估到啦，佢後面就一對啦。咁其實你唔使講都估到嗰個初頭影嗰個細路女係邊個，即係佢個女啦。咁竟然神箭手同 Lois Lane 生到個女啊，大家可以咁想象，套戲會有趣啲嚇。OK， 咁照計超人梗係唔要阿 Lois Lane 啦，因為出現咗神嘅女俠啊嘛。 唔係一係同阿 Batman 一齊咯，一係就。 Oh shit！ 但是但一個，可能佢同時發生啊，又同阿神嘅女俠啊。Batman 生唔到嘛，同阿神嘅立生咯，结果神嘅立生咗出嚟就系 A 子计划啊嘛，大家记唔记得？ 系啊， 系，但佢 A 子其实系超人同神嘅立个女嚟噶嘛，OK， 系啊， 好，咁啊，咁呢度冇发生到啦，咁啊呢个另类历史啊，真系大佬，咁啊，竟然 Lost 力同个神箭手，你谂都冇谂过，好，咁好啦，咁去到现场啦，咁啊有一嚿咩大鬼石春咁浮咗喺度啦，咁但好奇怪，美国嗰嚿又唔系停喺啲城市度噶，喺个荒山野岭，好鬼死靓噶，周围有好似云海咁样噶，哇，真系好鬼死仙境，好正个 feel。咁去到就佢話原來呢咁嗰嚿咩嘢呢就唔知每十幾個鐘要打開下面有好似個倉門咁嘅。咁佢哋就入去裏面啦就同佢哋溝通啦。咁其實啲軍都入過去㗎啦，如果唔係點樣錄到嗰啲肥肥聲嗰啲咁嘅對話啫。咁即係佢哋都唔係新㗎啦，不過佢個女主角未去過啫。咁咁你兩個上去睇下啦。咁樣上到去呢話唔使驚咁。咁我哋行上得㗎啦。我點行上去咁原來入到嗰個倉裏面呢啲地心吸力係全部移曬位嘅。佢哋可以喺埲牆度行嘅。 系，即系控制咗个吸力嘅，本身即系可以行，黐墙行啦，上到就。 系啦，咁佢成件事咧就好似咧变咗一条隧道，佢明明嗰个系好似个 lift 槽咁向上噶嘛，但系佢哋升咗上去之后，佢一跳咗埋埲墙度，即刻变咗条好似隧道咁，可以就咁行咯。咁当然佢哋拎咗好多器材嘅，咁啊行到尽头咯，原来就有个好似金鱼缸咁外，有个玻璃咁，跟住嗰啲外星人就喺个好似烟嚟唔知咩，仲喺里边好混浊嘅，就好似行过嚟咁啦。咁辗转就见到咧，有几个好似八爪鱼咁嘅嗰几只嘢咁。系啦，咁原来嗰啲就系外星人啦。咁结果佢初初咧就跟同鸭讲啦，咁后屘个女初就谂到，不如唔好讲啊，不如写啊，佢攞块神嘅画板出嚟咁啊喺度同佢写 human 咁拍下自己心口 human 咁。咁跟住初初都唔系好明咁，好似啊，咁跟住总之后屘整下嘛，咁佢又我系咩名咁？咁结果咧，嗰啲外星人有反应，结果就开始写字系点咧？原来佢真系好似墨鱼咁，我识喷啲喷墨咁嘅，佢啪咁喷啲嘢出嚟咧，跟住佢就可以将嗰啲嘢咧。控制到咧，整咗啲字出嚟，但係嗰啲字好怪喎，好似揾啲墨毛筆啊畫圓圈咁嘅。 係。 咁就變咗有筆有辣嘅時候咧，就好似咁啦，揾啲毛筆畫個圓圈，你都知又擠起啲墨水咁啦。 係，可以化開咁啊。 唔係即係毛筆畫個圈咯，咁你會擠噶嘛，會有啲墨會擠，咁有啲點點咁。咁所以咧，佢每個圈好似 random， 但其實唔係，原來呢啲就係佢哋嘅文字啊。咁結果佢哋就開始 study 呢啲嘅文字啦。咁其實咧，成個故事係關於呢啲嘢嘅。咁大家頂唔頂得順先？首先 ，OK， 完全係同佢嗰啲咩殺咩嗰啲完全冇關啊。 冇啊，冇殺嘅 ，OK， 冇侵略，啲外星人好 nice 嘅 ，OK。嗱，咁好啦，咁呢個過程我都費事講啦，呢啲唔太入場睇啦。咁總之佢慢慢 study 又完全不能夠閱讀，同埋佢唔只係一個平面嘅，佢話原來咧，佢嗰個文字仲有係立體嘅，咁所以佢要用電腦計算佢每一點、每一捺、每一撇，其實原來都有意思。咁就後屘佢哋即係通過咗，原來佢有十二隻船啊嘛，咁啊世界各地即係各國都有一齊去 study 啦。咁佢就大家就通咗大家知嘅嘢，咁結果就後屘咧就叫勉強咧組到一啲嘅。组件就是、即系佢每一撇每一画原来都有意思，原来佢唔系一个圈系一个字嚟嘅，原来每一个圈咧已经系唔止系一个句子啊，已经系好似成篇文咁噶啦。 系即系讲咗好多嘢呢、這个圈就 系啦，好犀利嘅，每一点都可能系有嘢嘅。哇，咁犀利，即系你初以为系文字嚟嘅啫嘛，一个字唔系，原来嗰个唔系一个字嚟，好夹好复杂嘅。咁所以后屘佢哋叫勉强有啲就组合咗一啲部分啦。咁所以佢哋就自己都可以用电脑咧组翻一啲圈出嚟同翻我哋沟通嘅，勉强。咁但係佢哋都仲未可以完全理解到啦 ,ok? 咁但係輾轉呢女主角就開始奇怪事發生啦，就係佢成日見到啲奇怪影像啊，就突然間就見到個細路女同佢講嘢，即係意思佢發夢嗰陣啦講緊係。咁但係後咪佢有時醒嗰陣都會㗎，突然間有啲咁嘅影像閃落佢個腦度。咁佢好奇怪咩人嚟嗰個細路女，我唔識佢喎，但係好似又同我好熟咁，好奇怪。咁總之後屘件事一路發展，一路發展，而世界局勢亦都越嚟越緊張啦。咁亦都世界各地又開始互相唔信任啦。咁啊開始唔想再連線啦，即係我唔想將我知道嘅嘢話俾你聽。咁甚至乎去到最後嗱，我跳講嘅啫，呢啲其實係因為其實長講冇意思嘅，啊個過程冇意思嘅，大家睇嘅。咁到最後係點咧？其實就係中國決定喐手。嗱呢個就完全冇呢啲嘢嘅，佢加嚟好明顯係因為而家個世界局勢唔同，因為嗰個係九八年嘅小説始終。咁嗰時你都 predict 唔到有咩南海呢啲嘢，咁中國佢就用一個將軍嗰個象徵，佢又唔係咩主席嘅，但係呢個將軍你點睇都覺得佢係話曬事嘅，就唔知點解會咁嘅 ，OK？ 咁佢就話要發動攻擊對嗰個飛碟，即係佢哋喺上海嘅，佢哋嗰隻停咗喺上海，中國嗰隻，咁啊我哋唔會咩啦，同佢即係肥佢，即係佢唔離開再派喺度去肥佢，咁當然好驚啦，咁因為如果中國咁做，其他地方會跟啊， 係。 是啊，即作到个带头作用，咁美国就好唔想佢发生啦。咁其实呢样嘢发生之前呢，个美军地亦都试过呢装嗰啲炸弹，即佢哋上去就选嘅装嗰啲炸弹嘅。即但当然冇用嘅。咁只不过嗰啲外星人就臨危嗰啲就拱咗女主角同阿神就出嚟等佢唔使死㗎嘛。其实佢伤害唔到外星人嘅嗰啲炸弹㗎嘛。即太低级啦呢啲咁嘅武器。咁但佢哋拱咗出嚟之后呢，就好似冇俾咗佢再入去啦。咁但係呢就臨尾嗰陣呢就俾咗一啲好複雜嘅訊息，佢哋複雜到呢根本睇唔明嘅。即係佢好多個圈啊，即係好似好多脈咁，好多涟漪咁嘅。咁你後屘佢影低咗呢啲去再 study 嗰陣呢，完全冇辦法睇得明嘅，因為太複雜啦。每一點都係有意思喎，佢每一個點再放大又係一個圈嚟喎。 嗯。 每一個點再放大又一個圈嚟喎。嘩，咁點樣理解呀？理解唔到啦，二人。 解讀唔到啊，即係佢哋。 咁所以就一個謎咁啦，咁但係呢後屘呢嗰個外星人派咗隻好似架 lift 咁嘅嘢呢，就載咗女主角單一個返上去，咁返上去就唔再喺個玻璃外面，整完入咗去同你直接見面，咁就佢啲煙入面咁嘅，咁同埋個女主角都冇著任何保護衣喎，咁其實我都唔知嗰度其實係真正見到面啦，定係喺精神世界度，咁就直接同佢哋溝通，咁嗰時呢佢就突然間可以同佢哋對話。當然咧，你只係出字幕嘅啫，實質上喺個畫面，因為你冇辦法聽得明佢哋講咩嘛。嗰啲外星人咁樣嘅大佬，好似朗口咁聲講嘢，大佬即係咁樣啲怪聲咁，都唔知佢講乜，但係唔知點解女主角會聽得明，點解咧？跟住個女主角問佢：嗰細路女係邊個？嗰外星人話俾聽：嗰就係你未來嘅女。咁佢終於就明白啦，原來咧啲外星人嘅語言咧係。唔係好似人類咁樣係一個線性嘅邏輯嚟嘅，即係人類嘅思考方式係線性。點解呢？就因為受到時間嘅流動嘅影響，因為人類嘅時間係線性嘅，即係就係咁單方面行嘅啫嘛。人類時間係咁啦，係咪？ 係。 因為人類嘅思維咧係有前有後，有因有果，但原來咧嗰啲外星人嘅思維就唔係咁嘅。佢原來佢哋係其實我都唔知係佢哋已經超越咗時間啦，但係其實佢哋係 淨係思維上係咁啦。咁所以佢哋啲文字就反映咗佢哋嗰個諗法，就係、是、咧，其實係時間係冇前冇後嘅，冇始冇終。咁原來咧，當你改變咗你對呢樣嘢嘅概念嘅時候咧，你係可以超越時間嘅個思想。咁所以點解個女主角一路 study 佢嗰啲文字嗰陣咧，佢會成日見到啲咩異象咧？係因為佢個思想都開始變咗。咁其實呢個唔係吹水嘅，喺呢個科學上個理論嘅，即係有個叫語言相對論，就係話嗱，當然呢個就佢就話係每一個語言嘅邏輯啊，即係中文英文係唔一樣嘅。咁所以點解嗰啲人咧，你用呢個語言嚟思考嘅時候咧，你個邏輯都會唔一樣咧？其實就係有原因嘅。就一個語言邏輯係唔一樣，咁就話如果你語言有足夠嘅分別咧，係可以對時間空間都有唔同嘅概念嘅，的確係。咁佢啲外星人啲語言就係咁啦。咁就話咧，佢 study 呢個嘢之後咧，令到個女仔成可以見到未來。咁都係 超越咗時間。 未來只係佢有生之年啦。咁呢個就即係有少少似 déjà vu 嗰啲嘅啫。你唔會見到你死咗之後啲世界嘅。係。咁但係就係咁都好啦。咁佢就見到個未來。咁、那個同埋咧，佢成日有句嘢解唔到嘅。佢嗰啲外星人就話啦，叫佢哋 offer weapons。咁呢個係佢哋勉強翻譯出嚟嘅意思。但係呢個女主角成日強調咧，其實佢講嘅未必真係武器嘅。咁但係啲軍佬唔理，佢話呢句嘢夠啦。咁我哋要開，即係要可能要就係要同佢打。咁但係嗰個女主角成日都話啦，其實外星人根本就可能冇武器呢個概念嘅。即係我哋認為武器就係呢一樣乜嘢，但可能佢哋唔係武器，唔係咩意思嘅。可能我哋翻譯錯誤，咁佢哋唔聽。我唔使你講咁多，咁總之就引起咗個危機，就係咪想開戰咧？咁同埋佢哋甚至乎懷疑啊，其實外星人嚟地球，同埋點解佢哋分開12隻船咁樣嚟，好似俾唔同國家唔同嘅信息，佢其實係咪想令到地球互相打啊啲人？ 嗯， 即係佢哋咁樣諗啊，即係嗰啲各國啲人啊，咁所以咪大家唔信任啊，咁大家咪好似想砌過咁啊？ 系 咁我點知會唔會佢俾嗰啲科技啊中國或者中國諗我？ 係陣間佢嗰啲即係啲武器又唔知俾邊個咁樣定點啊？ 哇！咁你嗰啲咩武器啊，大佬？可能你唔知咩嚟喎？你撳個掣咁我哋死曬，咁我梗係喐手啦，係咪先？咁啊變咗有咁嘅危機啊！咁啊死火啦，點算咧咁？咁啊外星人就話優危險，咁啊叫嗰個女仔咧，其實武器已經喺你手上，叫佢用啦咁。咁原來佢就知道武器嘅意思咧，原來就唔係武器，原來嗰個 weapon 就佢哋譯錯，原來係 gift 啊！ 嗯， 即系呢个礼物啊，呢、這个礼物已经喺你手上啊，叫佢用。 系， 其实呢个礼物系乜咧？就系、是、呢个语言，而呢个语言就令到你可以通，即系你可以睇通咗成件事嘅前后关系。而人类就 系 睇唔通，人类就正因为人类冇办法睇得通，所以先有呢个误解同埋战争。咁结果咧，最尾呢个女仔落翻嚟之后咧，佢就即系佢，但系佢都唔系真系睇得明晒啲嘢，就佢慢慢开始见到未来。佢見到未來咧，就係佢已經喺未來咧。原來佢係呢一個語言嘅教俾其他人嘅一個，差唔多係一個專家。 見識喺未來啫， 即係佢係一個呢方面嘅專家。咁當佢見到呢一刻嘅時候咧，佢就即刻得到呢個能力，即係佢已經可以睇得明曬所有嘅語言。 嗯， 即係佢唔需要去慢慢學，因為佢未來已經識。因為當時間冇前冇後嘅時候，佢未來知嘅嘢就佢而家知嘅嘢。 系，即系冇，系咯，即系本身佢喺佢一生入边，佢知道嘢，佢而家一瞬间已经系知道晒啦。 知道晒，冇错。吓，咁，即系跟住咧，佢点样令到件事点样解决咧？佢就即系佢就再见到另一个奇怪嘅咧，就系咧，佢唔知一个唔系好耐啊，你可能之后一个时刻咧，就系、是、啊有个庆祝会，唔知点解，咁啊个个着到好隆重，好开心喎、啊，大家。啊，竟然各国嘅呢啲领袖喺晒度，包括呢个中国而家呢个好恶嘅呢一个将军。啊，点解咁 nice 嘅，仲同我握手？佢都唔知点解，好似个梦咁见到。嗰、那个将军仲话啊，即系好神奇啊！点解你会知道我个私人嘅电话嘅咧？嗱、啊，呢啲咪嗰啲咩直线电话啊嘛，佢哋成日讲嗰啲咧，打到俾阿习近平嗰啲。佢话嗰啲我哋啲部门都唔知要用几多少时间先有办法揾出嘅呢啲咁嘅，即系呢啲咁嘅直线电话。即系你唔系咁易俾你揾到，点解你会知嘅咧咁同埋點解你會識講嗰堆對同我講番薯話？我女仔聽到一頭霧水，咩我同佢講啲乜嘢？佢如果唔係你同我講嗰啲嘢，我哋今日已經可能打緊仗。啊，咁跟住佢就喺佢一嚟，佢就俾咗個電話去睇啊，就係嗰個 number 啦。跟住佢就喺個耳邊同佢講，你當時同我講嘅乜嘢？佢用國語講嘅，但因為呢個女仔係語言學家嚟，咁啊識國語嘅講佢。咁跟住佢就知道咗所有嘢，咁佢就即刻攞咗。求其挞咗一部啲人啲电话，即系攞咗个阿头嘅电话啦，其实就走去打电话俾呢个中国将军，因为同佢讲乜嘢咧？其实就系呢个将军佢老婆临死同佢讲嘅一番说话。 嗯， 咁其實呢個就當然應該唔會有人知道。咁但係呢樣嘢佢就係呢個將軍就因為聽到呢樣嘢咧，佢就知道啲外星人俾咗啲咩佢哋，就係呢啲能力。咁所以就解除咗佢哋嗰個即係要打呢樣嘢。咁當然嗰時打個電話嗰下好危險嘅，因為佢哋以為佢想叛國啊。你點樣打個電話俾即係敵？ 通敵噶嘛，係咯，敵 啊。咁啊，淨佢但係佢就匿埋咗一個地方咁啦。咁啊，叫阿神箭手幫佢拖延時間咁。咁佢哋其實啲美軍就追咗佢嘅。咁佢就即係咁，但係佢一定要，但係佢其實一路打嗰陣咧，佢都未知佢完全未知道曬佢同佢講嗰句嘢㗎。佢仲喺度一路同佢講緊啊，即係佢個過程一路仲 get 緊呢個信息啊。咁啊，唯有就一路 get 一路同佢講，咁啊好緊張嘅嗰度都。咁結果就講完之後，咁啊中國嗰邊終於決定唔喐手啦。咁而呢啲船咧，亦都知道佢哋嘅任務已經完成，可以功成身退。咁突然間消失咗空氣裏邊㗎啦，你見佢好似喺啲雲裏面噗一聲咁就突然間唔見咗嘅。即係佢又唔係打去咗， 唔係飛走，唔係咁樣，又唔係 portal 咁走咗，突然間冇咗，慢慢。 而家好似氣化咗一樣啊！即係唔知點咁剩翻啲雲喺度，即係剩翻啲個形喺度，咁係出嚟啲雲嚟，係頭先啲雲嚟，咁啊唔見咗。咁但係呢啲外星人其實有講過原因，佢成日問佢點解你哋要嚟為乜嘢？其實佢同個女主角喺見面，即逼咗佢哋真係去咗見面嗰陣，佢同佢講過，佢話咧其實佢哋今日要將呢樣嘢送俾人。即係要佢哋將呢個語言同呢、這個，其實呢個語言唔係一個語言咁簡單啦，係呢個思考嘅方式啊嘛。其實呢樣嘢就會令到你呢個種族進化。 係係啊。 咁但係呢樣嘢咧，點解要咁咧？佢話係為咗三千年後你可以幫翻佢。 嗯。 咁即係話呢班外星人分分鐘係超越時間過嚟嘅，佢可能唔係而家嘅外星人嚟嘅。 嗯，咁唔知啊，或者系佢哋根本已經知道三千年後嘅 事情。系啦，系要 fulfill 佢哋三千年前，即系将地球人，即系进步到去呢个地步嘛。如果可能佢哋唔敢做咧，其实佢呢套戏虽然佢冇讲，但系佢我觉得佢个意味就系、是、咧，可能人类喺已经喺不久嘅时间已经会互打而灭亡啊。 嗯， 就系、是、因为佢俾咗呢一个咁嘅思考模式人咯，而人睇通咗一样嘢，因为其实佢好圆噶讲啲嘢。即係當你睇通曬成個人生，睇通曬所有嘅嘢嘅時候咧，你就唔會做埋啲 stupid 嘢嘅。 咪要接受啊嘛就。 但冇 錯，都知道個結局啊。 冇錯啦。咁就係佢用呢個女咗個女咧，就做一個好嘅例子，就係、是、咧，雖然你知道未來你呢個老公係會其實係唔好嘅，佢同咗第二個女人走咗喎。佢話係啊，咁同埋生咗個女，個女咧，終有一日咧係會咁樣病死嘅。咁但係你係咪會逃避？咁但係如果你唔去結呢個婚，你唔去生呢個女，你中間呢個開心，你亦都唔會得到。即係你唔可以單方面嘅，即係你個人生既然係咁，即係嗱，你聽講聽落好似話注定啦，但係呢個佢就唔係咁宗教，佢係即係咁。你既然喺時間度發生咗嘢，當然係點，其實已經係發生咗嘛。 嗯， 喺時間上已經係發生咗噶嘛。咁其實你係咪可以改變？其實你唔可以改變，你只可以去實現呢樣嘢出嚟。 嗯， 咁佢就係講啲咁嘅嘢嘅。咁所以嗰啲外星人走咗之後咧，咁冇嘢啦，家人歡喜。咁結果就佢一個意象入邊亦都真係見到佢成日講個成日同個細路女講爹哋，爹哋係邊個？原來就係神箭手。 嗯。 咁結果兩個就最後一齊咗。咁最尾話即係使唔使去做啲嘢生個 B 出嚟咧？咁佢仲咁講嘅。 嗯。 係咁樣啦。咁呢個就係佢個古仔就係咁得意嘅故事啦。好文學嘅 approach， 好靚嘅畫面，但係咧。我覺得係唔啱香港一般嘅觀眾， 即係好圓咁樣，係咪？ 好圓嘅成件事，係啦， 係咯， 仲係一個中國人寫嘅，你好難想象一個中國人寫一個咁樣嘅故事。 嗯， 當然呢個中國人係一個美國即係出世嘅，應該都咁，其實好值得中意科幻嘅朋友入場咯，絕對。但係唔係一般嘅朋友啦，如果你諗住入場係睇娛樂、睇特技，甚至乎你俾個戲名呃咗，係。 要睇咩殺咁樣係 啦，係啦，咁你一定會媽媽聲，係啦，同埋你一定會問候我老母嘅，咁我唔想呢樣嘢發生啦，係咪？咁但係我再講明俾大家聽，呢套係悶過對 Moon， 悶過 Ex Machina， 可以話係從來未試過一套咁悶嘅戲咯，同大家講。但如果你唔鍾意呢個題材嘅話，你會好悶嘅，同埋中間佢講嘅又唔係啲乜嘢，全部係啲咩語言學啊，噏好多嘢嘅喎，佢逐個即係詞彙咧去解啊。咁一句好簡單嘅說話喺我哋嘅說話入面，佢話佢啲外星人就未必有呢啲咁嘅字呀，咁哇咁你信唔信聽呢啲嘢先。如果你唔想聽咁咁唔好入場啦，即係一般嘅觀眾 ,ok? 咁你如果你自問呢自己都係一個鍾意科幻嘅人呢，你即管入去試下。呢對都唔係話等好耐啫，其實而家都話係1月12啫，都係等多 對 兩個月到。 係咯係咯，即係希望到時真係上啦，我希望佢真係上嘅。咁啊，內地反而好期待嘅。咁啊，會唔會反而要入內地睇或者去台灣睇？我唔知。OK， 香港就上畫機會，我覺得係問問地嘅。雖然而家好好嘅喺外國評價好好，但係你始終香港上要睇香港嘅啲人接受到嘛。咁 咪 Smetana 同埋評價呢樣嘢唔係咩啲人睇咩話佢睇數字 啊？ Smetana 係都好高嘅，你話 Smetana 低嘅咩？ 係咯，我就話佢評價高冇嘅。 香港唔敢上啊！最後 係咯，佢都係睇下人哋收唔收得玩咩咁套嘢點樣嘅嘛，咁嘅事。 咁呢套戲我都覺得香港觀眾唔啱嘅，即係唔係大眾口味嚟㗎。咁所以係啊，咁同埋佢亦都唔算話有咩大聲。咁你死啦，咁點 sell 呢套戲？咁即係我都戥佢驚嘅喺香港嚟講。咁但係呢套戲如果你係北美嘅朋友已經有啦，已經可以入場一睇啦。咁如果香港朋友，如果你係一個真正嘅科幻迷，或者你認為真正科幻迷，你挑戰一下自己。如果你睇完呢套戲，你都覺得係 interesting 啦。當然我覺得好似 for entertainment 呢套戲唔係好 entity 嘅，其實。但如果你睇完，你起碼覺得係 interesting 喎，呢個 idea 真係好好喎。我都冇諗過有人可以用一個語言學嘅角度去講一個時空嘅故事喎。其實佢係講，雖然佢唔係講時間旅行嘅，但佢其實 人生嗰啲時間咯，呢個 時間冇錯。其實佢都係講緊，其實時間係一個 loop 啊，係其實已經係即係。發生咗啊！其實你一生已經其實發生咗啊！即係雖然我哋而家經歷緊係呢一分鐘，但係其實後面嗰啲嘢已經係發生咗噶。其實已經發生咗。 如果係超越咗時間嘅話，唔係一樣嘢嘅話，已經其實所有嘢都已經過，即係點講冇前冇後啊嘛，因為已經發生咗啦，即係 冇始冇終嘅。咁呢個咧，可能我自己咧都係有呢個 déjà vu 呢樣嘢噶。嗱，而家冇乜嘅啦，係以前好犀利嘅，成日有。咁所以反而呢個女主角發生嗰啲嘢，我試過曬喎，真係。即係但係當然佢記得嗰啲嘢嘅，但我會唔記得嘅。即係你醒咗之後咧，好快嗰啲嘢就好似呢個你的名字咁咧，你會唔記得㗎？但係你發嗰個夢嗰下咧係好清晰嘅喎。 係。 所以當嗰樣嘢真係發生嗰陣咧，你就翻翻嚟㗎個影像，即係裏面每一個細節都係一樣㗎，唔係吹水嘅。即係我你未試過，好難同大家解釋係點。但係 déjà vu 真係其實好多人都試過㗎，我都唔冇理由唔明嘅。咁但係你發生得多嘅時候，你會明啲囉。咁其實佢講呢樣嘢，哇，可能啲人覺得好荒誕，但係我係試過嘅。即係的確你個精神上係可以超越到時間，甚至係一個好遠嘅時間嚟嘅。即係但係喺你自己人生裏面嘅一啲時間啦。咁你見過嘅人，見過嘅嘢，你個可能你發個夢嗰下，啊，我同呢個人好熟㗎，但係呢個邊個嚟嘅呢？我唔識呢個人，我未見過，可能呢個人係你第時先識嘅。係真係有，我都試過，真係講真嘅。唔係講笑，係啊，咁所以呢套戲咧，我自己係有共鳴嘅，係啊，咁同埋我都相信咧，其實係起碼我相信精神係可以超越到時間呢樣嘢，如果唔係解釋唔到噶，你如果唔係你點會見到可以偷睇一下未來咧？ 嚇， 係咯，就係咁啦。OK， 咁大家有興趣睇啊，咁而原著小説咧。其實就冇咁多呢啲國際關係啊呢啲元素嘅，就好 focus 喺即係女主角地嗰個心路歷程嘅啫。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興趣啊？我哋有個中文版咁，唔知有冇興趣想睇翻咧，大家。咁啊有喺度嘅，咁你睇一睇啊，有興趣我 post 上啦。不過我諗大家未必有興趣啊。OK。 嗯。 好啦，咁有冇想問一下或者點樣？就係咁嘅啫。要交代咗。 唔知啊，我覺得應該可能睇咗悶，但係個古仔好有趣咯，我覺得。 係啊，係啊，個古仔好有趣㗎，係啊。 係咯、啊。咁都係係咯，個接受力睇下點樣睇啊嗰時。其實如果係自己有嘢諗，一路睇都 OK 嘅，我覺得應該呢啲之類。 即係呢套係思想性好重嘅，成套你會不斷諗嘢。咁你中唔中意先？ 係。 你中意就啱你啦。如果你係好唔中意諗嘢嘅，打唔好講咁多，咁呢套唔啱你，就係、是、咁簡單。係 佢要求個畫面俾到好多嘢佢， 冇啊冇啊，畫面冇嘢嘅，畫面成日影咗好靚嘅嘢嘅，實驚無神定喺度發夢又影住棵樹咁，真係好生命樹嘅。同埋佢套故事係有啲似 contact 嘅，即係嗰套朱莉科士打到 contact 咧。 係，但係臨尾都整啲特效喎，就 contact 咯。 唔係，但係 contact 佢雖然都係要解開嗰個外星人俾咗個咩，佢原來就係個設計圖教佢起嗰、那個。嗰部機傳送去外星㗎嘛。咁但係嗰套戲拍得唔悶㗎，嗰套戲係好 entity 㗎。 嗯。 但呢套係唔 entity 㗎。但係個故事個形式路線係有啲似嘅。 嗯。 咁或者咁樣講，但係可能會明啲，係咪？係咁啦 ,ok, 係一個好要用 用腦做，同埋最好你做下功課先入場，因為你唔會睇得明。就算你而家好似聽咗嗰一次做唔明、，sorry， 你聽完嗰一次可能你都未必明，或者其實我都唔係完全 100% 明曬。 哈哈， 係啊，就係咁啦。咁所以呢套戲你係要理解曬佢咧，唔係一件好易嘅事㗎，其實。特別係個原著入面提出過好多種理論，甚至有啲咩折射嘅理論嚟。咁呢套戲已經唔用啲嘢啊，冇講啊，因為可能對觀眾嚟講已經太深啊。 係 係，佢就主要都係 focus 喺嗰個語言咧，就係你個語言邏輯咧，係會影響你個思想邏輯嘅，或者對世界個概念嘅。咁你改變咗呢個概念咧，可能你就會唔同咗嘅成個人，即係諗嘢唔同咗。咁呢度就再誇張啲啦，甚至你得到超能力啦，係咪？即係超越咗時間呢、這個呢一、這個你個概念超越咗時間，你真係可以超越咗時間。佢講到咁，咁啊都係呢個就係科幻啦。OK， 咁啊大家睇啊，嗰套好特別嚇。咁如果唔勁都唔會攞到呢個星雲獎。 嗯。 OK， 好，咁冇嘢問，冇啊。 冇啊，係啊，我啊覺得都可以一睇啊。如果咁 樣。要睇啦，我覺得呢套。係。咁啊，睇下啦，係啦，其實我諗遲下都有啲唔同渠道會抌出嚟嘅，的確。希望戲院做啦 ，OK。咁北美朋友已經有噶啦，我入戲院睇 Arrival，OK、okay?。好，咁啊勉強叫做交代咗啦呢度。好，仲冇其他？冇就咩講下 Donald Trump 定蒙面超人講咩？ 嚇、蒙面超人講下為 Donald Trump 咯，講下。 即係蒙面超人今集都係你話嗰隻騎士嗰隻就多咗個裝備啊，裝咗喇叭咁啫，係嘛？ 嚇、啊，都係捽下碟咁樣，我見到。咁但係因為我冇睇佢詳細個故事入邊，即係之前佢唔知死咗個親人嚟，女朋友我唔知啊。咁最之就變咗咁啊，話要即係對打啲怪咁樣，跟住咪最今次攞到我音樂 game， 我個卡帶，跟住佢咪變咗 level three 咯。 嗯。咁啊，鹹蛋超人仲奇嚟啦，今集打鬼啊，終於打鬼啊！咁嗰只武士咁嘅，即係好似日本武士嗰只係只鬼嚟嘅。咁結果嗰只嘢係勁到咧，可以打低個超人。即係個超人而家揸把劍好勁啊，唔得噶，俾佢打到劍都飛埋嘅。咁嗰只嘢係自己想超度先消失嘅啫。 嚇、啊！即係咁勁嘅呢番嘢。 即係叫個超人幫佢，就係、是、幫佢啊超度。 打糖齋啊！ 用咗水個力量啦，今次係咯。咁 anyway 咧，我唔知佢做乜，咁啊冇字幕，咁啊大家睇下有興趣睇，冇乜特別，好啦，咁啊講 Donald Trump 啦，係嘛？ 係，咁啊爆冷啦算啦， 係啦，即係其實咧，坊間講嗰堆我哋唔使 repeat 啦，係咪？即係咁又唱到好差，上咗台死硬，咁唔係啊，轉個頭嘛，股票升翻曬啦，咁呢啲都唔使我哋多講。 跟住又分析點解會贏話，我之前都睇好佢咁啊啲話。 跟住又分析翻希拉里抵佢死啦咁樣。喂，其實呢啲咁嘅時候孔明咧，即係其實我哋真係想揾翻曬佢哋以前錄過嘅音啦，寫過嘅嘢。嗱，我哋以前環顧咁多嘅節目啦，聽好多啦，都係話咧，阿 Donald Trump 係連做呢個嘅黨代表都應該做唔成嘅。 最早嗰陣時啦， 係啦，咁嗰時甚至乎話連希拉里都做唔成嘅，即係佢淨係話呢兩條友咧係出嚟做小丑嘅啫，最尾係做唔到黨代表嘅，即係唔使理佢哋嘅咁樣。咁就嗰時嗱，這個馬仔做證啦，我哋嗰陣冇喺節目講，我係咪話應該係 Donald Trump 鬥希拉里？ 正常係得呢兩個睇得下啊嘛， 我係咪有咁講過當時？ 啊，又係知得下講，又係都話呢兩個係得呢兩個睇得下，其他啲好似都點講？冇個魅力可以代表到啦，好似咁樣。 咁好啦，咁當佢哋都做，的確塵埃落定啦，又做咗黨代表啦，兩個分別。咁啲人又講啦，又話阿 Donald Trump 一定死梗啊，一定唔會選到佢噶啦，又乜又乜咁啊，一 點會俾個黐線佬上去咁講啊？ 咁當時我又點講嘅？ 嚇、啊，你話咪五波？ 係咯，我話即係都係叮噹碼頭啫，最多點會話 Donald Trump 輸緊啊？我唔係咁睇啊。即都係鬥過啦，都係我唔係話 Donald Trump 一定贏，但我都一半半啫嘛，咁點解佢講到佢輸硬咧？咁好啦，咁而家到頭來啦 ，Donald Trump 真係贏咗，啊啲人就調翻轉頭話，一早話佢贏噶啦咁樣， 咪跟住咪數翻啊，希拉有咩唔得啊嗰啲咁嘅嘢，我突然間， 喂大佬，節目有錄音嘅， 咪最大鑊係都算咗出嚟之後先賽後檢討啲，咁樣先講啲原因，唔係應該未選之前講啲原因出嚟又咁嘅咩？直率。 咁中國人係鍾意事後孔明㗎啦。 係。冇呀都係咁。 係咪冇咪所以咪話冇意思啦。所以點解我哋都費事之前講啲乜嘢講嚟做咩啫。我哋講嗰陣呢啲人話我哋傻嘅。即係我哋話喂唔係喎，其實 Donald Trump 都有機會喎，點解你講到佢一定選唔到啊？點解連黨代表都做唔到嘅啫？啲人覺得我哋傻嘅。 嗯。 係。咁我講嚟做咩？ 唔係咁，其實香港本身之前就冇講得好勁嘅，即係之前嗰時冇乜點理嘅。 我講啲節目啫，坊間人就冇乜點理嘅。 嚇！佢係選咗出嚟，翻有惡搞又反而好勁咯，而家。 節目啲人有講嘅。即 系 我， 即系选完之后啲恶搞都劲咯，即系啲人咪坊间嚟选完之后先讲劲咯，未选之前都冇提噶，都仲未提噶。 而家系咁话个女正啦，又话咩啦，系嘛？ 系话我仔好 Q 啊！ 系，仲整咗做阿加曼咁嘅样啊！ 系。 阿多双变咗阿汤钦啊，但系点解有头发嘅阿汤钦？ 唔知啊。之前嗰阵时就两个做代表嗰阵时，一个就系黑马家嘛，跟另外就系嗰个叫我姓乜，我咩法师股啊？ 哦，你讲嗰、那个、啊、 泰坦斯 嗰、 那个， 光头嗰、那 个，系大富超红色眼镜嗰个嘛？ 哦，咁样， 开头系整呢幅图先噶嘛？嗰时先系话拣边边啊嘛？ 哦，咁样， 系 算啦，即系我觉得呢啲咁嘅，即系好少咧，有啲上市咧，直情喂，咁你呢个直情唔系预计，你话算到嘛？算到就系希拉里会做女总统啊嘛？即系呢啲真系，唉，呢啲又唔知打烂副眼镜啊，打烂埋个罗庚啊，大佬。 唔似，最好搞笑，讲到好似唔系佢喺美国都佢写翻好搞笑嘅，佢话如果希拉里做啲杂志就话出埋版咗未卖啊嘛。 哦，唔系，佢哋全部都系做两个版噶。 唔系啊，佢喺度讲话有本杂志就啲新闻咁写，我唔知坚定流啊。佢讲话。就嘈咗系阿希拉里赢噶嘛，佢有个杂志就出埋印埋出去，已经准备卖噶嘛，佢一搞掂就。 哦，咁结果啊？ 佢点知输咗咧？即刻话要回收翻，话已经有人买咗啊！但系好搞笑啊！ 咁搞笑？ 系啊，讲系咁讲，我唔知知坚定流啊呢啲就，但系好笑啊，我觉得。 咁一定要攞翻出嚟啦，证明我哋其实而家喺个平行世界度啊嘛。我哋而家系高保其人啊！原本个世界应该就是希拉里做咗美国总统嘅，但系我哋而家唔知点解个现实俾人 alter 嚟咗咧，就变咗系 Donald Trump 做咗嘅，系咪？所以我哋啲记忆咧，同佢哋其他人唔同嘅，我哋啲记忆就唔系啊，明明其他人系咁话希拉里会赢嘅，点解而家突然间转晒口风？其实系咪系我哋跳咗入人哋条时间先咧？ 吓，俾人改写咗历史啊！ 系咯，但系点解我哋反而有嗰个旧嗰个历史记忆嘅？ 唔知啊，咁 就系咯，我哋主角唔通？啊、真系好笑嘅真，即系我哋记得咧，佢哋话阿 Thompson 输眼噶嘛，其他唔记得噶、啊，好似真系冇发生过噶呢啲事，系啦，咁差唔多不嬲佢都话佢赢噶啦，咁样噶，系啊， 系咪睇开咁啊？突然间换咗翻出嚟 讲，好好，一直话 Thompson 做啊发达啊，世界和平添嘛，系啊， 系， 话镇得住嗰班烂仔啊嘛，因为而家烂仔政治啊嘛，社团治。世界各地都是社團做一個做 唔係嗰幅圖咩東邪西毒 東邪西毒 南帝北丐咩之後五個位又帶啲狂人啊嘛 世界各地啊我唔敢講狂人啊世界各地嘅領袖啊係啊咁仲有好多嘅好多比喻嘅都幾好笑嘅咁啊，最好笑就係啲人仲攞啲 Simpson 嗰啲出嚟講啦，呢啲就勾曬低啦。咁即係 仲喺度貼喎，但係 即係直情咧，有啲本身都係神秘節目都出嚟叫啲人唔好再講啊。因為其實 Simpson 調翻轉咧係貼阿希拉里嘅， 嗯， 咪因為首先其實佢冇真係貼，但係咧其實佢哋 key 出嚟嗰啲嘅片段係夾硬穿作附會。其實佢裏邊係啊講阿 Simpson 有一集就講阿 Simpson 即係有條友同佢唔知點樣。即系嗨咗草咁咧，咁就话可以进入未来，见到第时啊。咁啊，讲阿 Simpson 已经变咗大人，但系佢仲系好氹。但系佢个妹系咪 Lisa 个妹嚟咗？ 我唔记得咗。 就入咗政府组啊嘛，咁佢做咩？结果最后做咗美国总统。咁但系咧，佢里边的确佢嗰套衫同嗰条颈链咧，系真系阿希拉里有咁着过。 系 系。咁但系最好笑咧，佢就唔系话佢咩嘅，咁又唔系话即系佢赢咗咩？佢话咧上一届嘅总统做得好差啊，搞到即系赤字啊，我要帮佢。執手尾，咁係邊個？佢講明係 Donald Trump 喎。 係。 咁即係話咧，佢個預言入面咧，就話係 Donald Trump 有做過總統，但係咧做得好差喎。即係話咧，佢其實係踩嘅 Donald Trump 嘅。 嗯。 係啊，就唔係反而唔係話便宜得到 Donald Trump 嘅， 即係唔關事嘅，其實係笑佢嘅。 係啊，如果你真係揾翻我一齊笑佢啫嘛，揾個集嚟睇你就知，其實唔係咩預言嚟嘅。咁同埋佢有啲直情講嘅就係選嗰啲，嗰啲其實係啲好新嘅集數，佢真係已經選緊嘅。 係，即係新佢吸，佢都係吸頭吸尾咁講翻鐵巴嘴啊啲人。 咁你就講到好似預言，其實根本就唔係。咁呢啲已經係一啲神秘節目，你都覺得唉零大頭，即係其實都係唔係，你唔好亂咁吹。 係斷章取義嗰只。 係啊，即係唔係話神秘節目就個個都亂噏直集體大話，都有人會講翻啲神話就話。假嘅，其實 Simpson 係冇，起碼呢 係即係佢都係剪咗佢嗰忽，跟住佢自己話係咁嘅，根本入面咯，成如果成個咁睇又唔係咁講 即係你睇翻嗰集啊，成因為有嘅 YouTube 仲睇得翻嘅大佬， 係 我都貼咗出嚟啊，大佬，大家上翻群組睇，你睇下係唔係佢係咪貼啊 Donald Trump 贏咧？梗係唔係啦，咁呢個又係另一單笑話啦，同埋呢單當然呢單科幻啲啊嘛，即係講到係預言咯，係咯，咁而最好笑咧，墨西哥邊都拍咗個短片啊。 系呢个当到春机械人啊，揸咗。 哇！呢个咪马仔讲啊，真系。 吓，咪可能影咗啲墨西哥啲门啲小姐啊，定系啲医生啊，将墨西哥人都全部掟，俾人掟晒出去个围墙出边咯。 系啊，系初唔知咩事，点解人哋啲天度跌啲人落嚟，俾人掟出围墙，咁做咩事咧？原来就系嗰个美国同墨西哥嗰、那个，佢话要起个围墙啊嘛，当初话。 系讲啊，之前成日强调要起个围墙，阻住啲呢啲咁嘅人入嚟佢个。国家嘛， 系啦，咁结果唔止喎，佢咁有咩特别啫？咁但系都未入正，未入呢个戏玉，戏玉系点嘅？ 吓、啊，咪当到春揸嗰只，当到春机人出嚟，系咁打爆晒佢哋咯。 咪几好笑，同埋整得几靓喎。 哦，系几靓嘅，我觉得个特效。 我觉得上戏院啊，大佬呢啲。 哇！跟住之后就突然间佢喺度求神咁样，跟住个天路飞咗啲，系咪墨西哥佢哋嗰啲啲神 佛？冇嗰啲乜嘢嚟噶？ 唔知咩，跟住就有隻雞飛過落嚟咁啊，跟住降嗰隻雞落嚟。 嗰個聖母係外星飛碟嚟，放一隻嗰啲墨西哥雞啊，結果隻雞可以唔知點樣打低咗個 Donald Trump 啲人嘅，仲整死埋 Donald Trump。 係啊，跟住臨尾喺醫院嘅心跳冇埋嘅，跟住死咗之後個假髮甩咗啊嘛。 係啊，係咁啊 ，Donald Trump 應該出渣股啊，應該 唔知啊， 唔使渣嘅啫呢啲嘢係嘛。 係啊。 唉，咪睇下啦，快啲起啲 MS 出嚟啦，系啦， 系整多啲渣股嘅佢哋， 多啲渣股出嚟，搞自护国獨立戰爭啊嘛，加咗話要搞，系咪啱啊？ 系变咗呢个帝国啊，改咗边啊？ 好笑，喂，咁想唔想揾阿洛舒华新嘅加翻嚟做翻佢呢个新嘅，即系咁佢唔再系州啊，即系国家就佢系叫做咩总统啊，元首 啊？但系正常应该唔系佢哋发动獨立戰爭，而家变咗系加州发动獨立戰爭。 如果成功咪应该搵返阿加州旧州长阿洛舒华西利加返嚟。 整啲 Terminator 啊，打喺炸鼓嗰边。 跟住阿洛舒华西利加再打返阿 Donald Trump, 阿 Stella Vista Baby 㗎嘛。 唔知喎，即係我幾好笑㗎，突然间。 芝士卡㗎嘛。幾好笑，幾好笑。咁同埋睇到一样嘢就係、是、呢咁、哦、之前斗完一轮啦，斗完啦，咁而家都係讲返大家唔好再咩啦？咁而家系要 都系团结啦，唔好玩多嘢啊，都系咁。 咁但系呢个就相对咧，就我哋嗰啲就唔系嘅，系坐正之后咧就搞分裂。 系。 系喎，坐正就系搞分裂喎。 系。 系咯，反而选嗰阵就歌舞升平咯，系嘛？ 吓。 即系呢啲咪就系即系个分别咯，大家可以 dab 佢，系啊，系啦，咁样嘅。咁同埋咧，人哋就似乎咧，嗰啲人咧以前鬥完都好啦，佢哋坐得翻嚟一齊做嘢。嗱，當然佢有冇收埋把刀喺入邊，趁佢有乜嘢病攞佢命，有可能噶都。咁但係咧，起碼佢哋仲走得翻埋一齊做嘢，就唔使話咧以前啲異己要殺曬佢。但係似乎喺中國人嘅世界就要唔留得嘅咯。 哦，因為又唔同喎、啊，因為好似佢哋可以以大局為重，就算唔妥都表面上做嘢嗰陣時都唔會咩喎，佢揾機會懟佢嘅最多都係。但係中國人即係華人唔係喎，係一埋去已經連正經嘢都唔會做，日日係咁搞事喎，即係做唔到嘢喎，反而變咗留喺度咯。 大家係對敵呢樣做到出面啊，即係好似阿智叔對阿方中信咁咧。即系开会， 只系不留喎，一冇得留喺度，因为要日日搞，边有得留嘅？ 系啊，开会都依牙松降。即系呢单官司，你真系唔顶面我啫，即系呢啲。 阿 K 师唔好咁讲啊，我哋都发晒叫同一间公司， 唔系日日系咁系咁玩，即系冇日安宁咁，梗系唔留得喺度啦。 跟住嗰边阿 King Sir 又喺度搞小动作，即系你中国人个世界真系咁噶嘛？ 系日日喺度玩嘢 咯，系日日喺度玩嘢咁啊，咪你宁愿佢走系嘛？ 系咯， 即系所以呢个唉。好可悲啊！呢啲嘢啦 ，OK。 唔系人哋系玩嘢得嚟，即系揾机会玩嘛。唔系日日玩玩到连做都做唔到，咁一齐死喎，即系算沉噶咯，玩到。 系啦，即系人哋起码个大件事嗰度咧都要做到出嚟嘅。 系咯。 即系唔系揽住死。 系啦，佢系中国人最兴系玩到只船都行唔到死嘅位置啊嘛，要。 唔系佢嗰只咪似系啲办公室啲嗰啲咯，即系话嗱一斗完啦，咁终于嗰个真系做咗 CEO 啦。跟住唔係話想趕其他人走喎，反而留喎。喂，唔好走，我哋鬥嗰陣就好似咩啫？而家佢坐正啦，唔好走，加薪俾你，梗係繼續做嘢啦，你做得嘢㗎。 嗯， 係咪先？以前大家咁高咁大，就鬥做阿頭啫，而家都鬥完啦，而家巡開落定啦。咁我哋走曬，我公司唔使有人做嘢。唔係，以後大家落力啲，係啦，你要咩條件啦，係啦，可以加俾你再好啲，係嘛？或者點樣都好分红分多啲咁啊都希望我哋留低，系咪？公司又系咁喎， 嗯， 系咯，所以你走鬼晒啲人，咁你坐下头，你 边个做啊？系咯，你坐啊忙啊，空壳冇人嘅， 冇人，系咯，你嗰班个都系搵到钱嘅，帮公司，咁你赶走就嚟做咩？啊，即系国家我唔敢讲啦，你嗰啲啊阿刘邦你嗰啲，四晒班， 唔系咁佢唔同，你嗰班友唔系帮佢搵钱啊嘛， 咁啊系。嗰時係嗰班人齋打仗啫，你翻嚟治國嗰陣，呢班未必 就未必有用啊嘛。 咁啊係，但如果你話公司咁，呢班人都係揾錢，我趕走曬。 係啊，本身用緊嘅嘛，已經係。 即係大家權力鬥爭啫，鬥完咯，而家都坐有人坐正咯，其中一個咁嗰班人，我梗係留佢啦，做咩走咩啫？唔係咁，如果係咁係咪？咁 正常係咯。 正常係啦，但我都見到好多公司都唔係，即係其實都係會。即系排除异己都好犀利嘅呢啲咁， 系到好多时都系要咁嘅，因为佢有阵时会玩嘢嘅，即系咧我唔知点解系咁嘅，即系你华人玩咩话咧，佢如果留喺公司，就算点样对佢好咧，咁佢嗰条有条刺喺度，佢中意玩嘢嘅系。 不过即系通常咁样内斗斗得多咧，啲公司都做唔长嘅，我见到。 系啊，反而系整衰间公司咯，咁样玩。 衰间公司，咁所以讲咧，算啦，冇啊，嗰啲中国人有啲咁嘅问题嘅，其实永远都系，即系中国人嘅问题嘅呢啲系。即鬼佬有冇呢個問題？有，但冇咁嚴重嘅。 係。 係啊，即人哋識玩啲咯，應該咁講，係咯。即唔會玩嘢玩到即係累埋自己先啦。咁做咩？ 大家冇得撈咁做咩？ 冇撈。喂，我係咯，我想揾著數嘅，大家都冇著數，個意思喺邊先？係。咁所以你呢班咁嘅友啊，識玩咧，就會咪同阿普京地坐埋咪講數咯，係咪？冇嘢㗎。 唔係啲人嗰時本身，即其實佢哋都係。投佢嗰扎人都系谂呢样嘢嘅。 系啊，到时咪即系社团式即系去开国际会议，咁啊啱倾喎，反而上件事。 系睇钱嘅大家。 系咯，讲利益啫嘛，咁冇嘢啱晒错晒，咁大家你分到饼仔，咁我是但啦，咁啊好啊，唔使乜打啫，讲得掂数，唔使开拖噶，做咩开拖啫？ 系。 即係你估社團係貪得意咩？都係揾食， 係都係揾錢嘅，但 係咯，即係大家分配好個地頭咁啊！大家嗱，唔好煩大家啊！嗱，呢份你嘅，嗱呢個區我嘅，呢個點樣點樣，但係 OK， 但係 OK 啊 ，OK 嗱，唔好嘈啦，唔好成日又嘈。 正常玩就係咁玩咯，但係華人點解係去唔識玩呢樣嘢嘅好多時都。 傾數冇嘢咯，大家 happy， 喂食嘢咁啊，好咩問題啫？咩重要？你質我質你為咩咧？咁啊。咁啦，咁呢啲啊，睇下人哋點樣玩嘢 ，OK？ 咁啊嚟緊好精彩嘅，應該係啦。即係我哋亦都即係離開末日都應該唔會好遠啦 嚇。我睇下第一件事搞掂咗班加州嗰班友先啦，佢要。 哦，嗰啲好易搞掂嘅啫，嗰啲。 係啊，佢哋嘅標準都快搞掂嘅。 嗰啲好易搞掂嘅啫，唔係同埋呢啲都係部分人嘅問題啦。咁至於班明星嘅咧，佢哋係咪會？離開去移民， 全部話走啊！ 我真係放長雙眼，我覺得呢啲你最多攞多個 passport， 咪繼續喺荷里活揾食。 係，咪又係咁。 我唔信會走，係咯。 唔知合拖針整佢會唔會？ 整咩啊？ 都唔係嗰啲公民去有收重税入邊啊，去維揾食嗰啲。 咁你可以攞揸幾個 passport 噶嘛？ 係。 揸多個都係你，都係美國公民嚟噶。 係。 美國好多人揸好多 passport 噶啦， 嗯， 咩嘅啫？咁即係呢啲我又係攞嚟講啦，即係又係懶 係，唔係都係嗌交嘅之前嗰啲， 係咯， 咁嗰時嗰班 Donald Trump 嗰邊嗰邊人都話噶，如果 Donald Trump 選唔到，佢哋會起革命啊嘛。 係，總之兩邊都打啦，講到好似。 講到咯，你信唔信？我又唔係幾信啦，係咯。咁你咪睇啦，係咯。即係其實我諗呢邊岸嘅人咧，多數都係睇佢嘅對經濟影響多嘅啫。你美國啲人有冇裏面啲人揾唔揾到食啊？其他關佢鬼事咩？係嘛？即係你嗰樣嘢加唔加息啊？影唔影響佢買樓啊？係咪嗰啲嘢緊要啲？搞唔搞你啲股票跌鬼曬啊？呢啲緊要啲。咁如果你啲股票又唔係喎，好翻喎，咁我唔知佢哋係咪又動用咗啲咩李嘉誠啊，咩個還人情俾佢啦？會唔會啊？ 唔知啊。 係嘛？會唔會咧？個個投即係拱曬啲錢落去咁啊，升翻咯，係咪？ 嚇！唔知啊，都係咁啊，整啊。 係咯。 定翻穩定翻啲人個心啊，冇嘢啊。 係咯。同埋嗰啲票咧，其實係咪？是不是其實他開賭場所以都應該認識阿賭神的應該是 Donald Trump 是這麼出來喂找阿賭城幫 他是的即他應該不是認識即不好像香港那樣 會 key 了陳浩南下去是的應該是賭神是不 是不是近時都有的這些書香港 都有 不是現在沒有的 都有什麼 有賭神賭城那些 啊有你說書是有賭神賭 城是的書有是的 認識阿賭神所以賭神是找個徒弟去幫一幫他出票去幫他是的明明輸啊，都係捽曬啲票去佢嗰度，所以要唞翻三個月翻唔到工啊，唔好意思啊。不過冇所謂啊，Trump Tower 任住係嘛，啲女任玩㗎 ，OK 。因為講到尾，陳浩南就真係弱咗啲啦，陳近南就似啲。啊，雖然真係演員都係鄭伊健做嘅，係即係邊個嗰套版本咪鄭伊健咯，係咪張衛健嗰個版本 係啊，鄭伊健係啊， 做陳近南啊嘛。咁又係講嗰啲嘢啦，係咪即係呢個反清復明嘅同啲阿彌陀佛係冇分別啦嘛大家聰明人唔使講呢啲㗎嘛。 係係對咗班 蠢人 咩就意思要講㗎 嘛。咁其實個重點係乜嘢啫就係錢同女人㗎嘛。 係啊。 咁 Donald Trump 咪就係同佢講呢啲嘢囉。 係。 唔係講笑㗎。係啊。 嗯。 咪就講呢啲囉。即係你喺錢同女人之下大家咪 happy 囉點解講咁多嘢啫。 嗯。 欸俄羅斯妹正啦、啊、一人帶啲俾大家享用下係咪普京話嘩 ,you very good, 係咪先哦咁大家傾啦好簡單啲簽啦就咁所謂就係呢個你要嗰個要大家嗰度我唔搞事你點樣我得搞掂㗎嘛跟住同阿邊個阿菲律賓嗰個啊有搞掂數啦喂唔好鬼同乜大陸佬啊點樣又俾啲咩 Jackson 你㗎嘛得即刻又搞掂㗎嘛乜而傾啫。 嗯， 因為佢肯傾嘅，嗰班人全部翻翻嚟，你信唔信？ 係， 唔係你唔係話邊個咩走咗去咩自賀詞啊？係嘛？ 嚇，我冇咪又係好似佢好拖都話多親選咗，即係又係咪又係可賀佢咁啊？個都 好似連 ISIS 都可賀佢喎， 係啊， 點會咁？ 都發表聲明可賀佢啊，壞傻啊，唔知 唔係打嘅咩？同佢點解仲會賀佢啊？ 唔知啊， 咁奇怪。 唔就想笑佢啊，话你傻咁啊！ 我都可以 friend 到咧。嗱，唔好再喺我哋美国搞炸弹，得冇所谓，冇所谓啊！嗱，我喺我哋嗰边要搞翻好啲经济，得咁，所以我喺度开赌场，好唔好？好咁啊！我得冇嘢啦，但系唔使打啦又，系嘛？啊，我哋都系搞石油啊，咩咁啊？咁又唔使打啦，系嘛？ 啊，都系倾钱啊，最紧要。 讲到尾都系着数嘅啫。咁啊，睇下点啦，系啦，系啦。咁佢系个生意佬嚟嘅，咁啊，睇下佢。有冇可以用到佢嘅智慧真係吓拯救地球啊？ 吓用钱嚟拯救地球啊要吓， 系即系用佢嗰啲商业嘅智慧啦，即管睇下。即系而家我哋都冇得拣噶啦，喺我哋而家喺呢个 alternate history 里边，系 Donald Trump 做美国总统啊嘛，系咯。 吓， 我哋咪睇下呢一集高保奇人系点样玩咯，系咯。 系。 咁佢哋系揾咗另一个片系嘛，其实系希拉里赢咗噶嘛，另一个地球希拉里做咗总统啊。系咪应该嗰度扑晒街啊？ 佢嗰拍翻套啊！ 佢嗰拍翻套啊！ 系咯，啲美剧嗰啲话咩佢整翻套啊？应该 好奇人生版啊！O K， 喂，就系净系呢个东岸同西岸系两个唔同嘅总统啊嘛？系加州又独立咗嘛？翻套啦，咪真系呢套好睇啊！呢套啊，好，仲冇嘢？ 冇啦。 系咯，好心香港啲人唔好再马后炮，真系好讨厌嘅人。 同埋最戇居人馬後炮嘅，其實我覺得 係啊，仲扮曬嘢班友嘅。O K， 係咁冇啊，講埋啲玩具收工。 哦，玩具都冇乜特別多咁講一隻，應該係我唔記得錯，物價都係 M P 卅幾定卅八啊，定卅幾。 再新出嗰只係 下 2.0 喎，出咗白膠燈。 係，你話襯翻咩 話？襯翻隻 MP10 嗰隻 OPPO 版咯，個高度好差唔多啊。咁 MP10 隻 OPPO 版都再版嘅。 哦，即係細細嗰隻你講。 係啊，細嗰隻啊。 哦。 咁佢呢隻又有換胸甲咁啊，變咗隻嗰隻叫咩？戰選版啊，即係個劇場版嗰度。 唔知佢塊面都好多嘢換喎。 哦，換有唔同表情咯，我見到佢係啊。跟住有個戰選版嘅面咯，佢換咯嚇。 點解我見佢掹咗塊面，好似啊 Westworld 咁係個機械嚟嘅？真 係。係啊，佢呢度整落去，因為我唔知道佢原本係咪咁樣啊。我知啊，佢好似俾啊邊個改造嗰陣時候，咪有啲畫面出咗啲機械喺入邊嘅。 有咁啊！ 俾阿獨角獸嗰陣時好似， 我就記得佢劇場版同阿柯彭文打到塊面都裂咗又有。 哦，係佢有呢件俾你換 咯。有呢啲係啦，係啦。 係咁啊！你話你我掹咗塊面入邊嗰啲件，好似我唔知道，好似獨角獸改造佢嗰陣時，好似有型過啲機械入邊嘅。即係佢嗰度就唔係，即係好似啲光咁樣改造佢啊嘛。 哦 ，OK，OK， 即係好似透視咁見過。 嚇嚇！我嗰時好似類似咁咯。我如果記錯就唔知，我好似有印象係咁咯。 咁但係你話佢仲有啲咩跟嘅呢，好似話咩同阿柯柏文打嗰陣有啲。 我把射射柯柏黐我啲雷射手槍嘅同埋同佢打嘅時候有把激光劍喎。 即係佢執返嚟嘅呢啲係喺嗰度。 呢個佢執返嚟嘅我見到佢係。 喔。 咁佢呢盒嘢都俾埋你嘅都係。 咁就重演啦同阿柯柏文即係對抽。咁但柯柏文有冇話佢都有爛咗嗰啲件嘅呢，佢嗰隻嗰隻嘢。 喔，咁好似冇俾喎呢個人。 咁點可以做到呢個場面呢？ 係囉，我就唔知佢應該出返啲件係比阿柯柏文不過爛啲囉我覺得。 喔，佢冇諗住出返 㗎。咪應該冇啲件出返，應該都係正常嘅。佢係再版隻柯柏文咗或者係。 唔會當限定又出呢？ 嚇，咁唔知喎，佢個帽都其實出咗都唔同色嘅喎，只柯柏文已經。 咁之前有隻柯柏文又點樣個擋風玻璃，即係好似中咗一槍有個彈窿咁，嗰人咩版本嚟嘅？ 呢個我真係唔記得咗。 即係你見過呢隻嘢，但係點解有隻咁嘅嘢唔知啊？ 係啊，唔知啊，因為其實佢因為太多色啦，其實佢出咗即係又出咗隻 Alpha 色啊，跟住又有啲咩好似馬騮嘅牌子嗰隻色啊，綠色咁樣嘅，我唔知道。 系 好多啊，跟住有只咩镜世界就系出嗰只，又紫色噶嘛，唔知即系好多嘅，其实佢唔同色嘅 OPPO 嚟出咗好多次。 唔识啦，主要就咁。但系你话诶，嗰只咩星星嗰只，即系嗰只 Beast War 嗰只。 哦，派一卡派一卡啦，本身好耐到上个月，好似十月尾嗰时派咗啦吓。 系，你系咪想讲两句啊？呢只都 O K 啊，其实我就觉得，因为其实本身 Beast War 冇乜边只靓嘅，其实感觉上。 哦，OK。 即其實我覺得係佢開頭第一季嗰陣時佢哋動物樣嗰陣係最靚喎，即之後嗰啲金屬樣呢。 好肉酸啊嗰啲。 好肉酸嘅，即老鼠門變咗有車碌咁嗰啲呢。 嘩，嗰隻星星肉都係橙色嗰啲起重機。 唔係佢中間變咗隻藍色紫色係踩滑板嘅，好核突嘅咗呢個樣。 都唔得嘅嗰隻都係。 即係我覺得係原本喺度變動物嗰陣時 OK 喎。 係，但即玩具得唔得？ 即玩具其實佢都即好多兼力整嘅咁。同埋個頭都著燈嘅今次，咁其實就因為同埋佢最特別咧，今次係佢啲毛咧，之前係佢就係啲油，即係隻啤膠槍時有啲凹凸面可以毛髮咁咧，今次又唔係啊，佢照翻個童話，因為佢嗰啲好舊，即係嗰陣時九幾年嗰啲獅子好 cheap 噶嘛，咁嗰陣時係好零立立咁樣咧，跟住佢呢隻都係滑捋捋嘅，咁但係佢上咗啲色上去，等佢有啲毛髮咁咯，感覺上。即似翻個動畫入邊咁嘅， 即係佢啲毛唔係立體雕落去， 唔係立體啤落嘅，佢係平面，即係佢正常滑嘅，咁佢係上色嘅咯，係。 OK， 咁值得玩，值得買。 如果中意 Beast Ball 係啊，不過有好多人其實唔係好中意 Beast Ball 嘅，其實。 咁呢個一件事啊，咁但係你話佢隻手都有啲問題係嘛？ 哦，係，佢因為呢隻咧同舊版唔同，舊版就隻手比較長嘅。咁因為其實佢星星同人形嗰隻手係完全一樣嘅，其實佢個膊頭位置起咗咗嘛，即係變機械嗰時。 哦，即係隻手揼到落地嘅。 就係揼落地，即係佢趴喺度，星星嗰、那個即係步行姿勢咪係隻前臂會掂地㗎嘛。 哦，係揸住拳頭咁樣當腳行㗎嘛。 嚇、啊！咁佢嗰個舊嗰隻咧就正常啲嘅，即係佢本身隻手夠長。咁、但係呢隻要就，因為佢而家整翻係襯翻佢變做機械嗰時隻手冇過長咧，咁、佢短咗嘅比正常。即比之前短咗啦，即嗰隻，咁佢就變咗佢整個拉出關節喺個膊頭位咧，咁你變咗佢擺星星行嗰個時個姿勢咧，咁你會見到膊頭怪無端端佢斷開咗咁咯。 哦， 咁 即係拉咗落嚟嗰個位，無端有個關節突，即係好似拉出咗咁樣。咁呢個比較差啲咯。如果個外形上高，咁但係如果你隻星星企喺度拍心口啊，係咩嗰啲咁嘅正常就 O K 嘅，隻星星 正常嘅 ，O K。 嚇、okay. 嚇、啊，頭先面個面有換啊嘛，今次。 O、okay. K， 好。 隻星星可以換面啊嘛，跟住入邊變咗做阿奧迪姆嗰陣時，機械人嗰個樣嗰時都有換面啊嘛。 因為佢有個個嘴會講嘢啊嘛。 系啊，跟住佢嗰个嘴有啲表情，嗰大细眼啊，跟住一个就冇个嘴变翻好似柯盘咁成个罩咁啊。 吓会咁嘅咩？ 哦，因为佢套动画就冇嘅，但系佢近时换尾版好似唔知，最、近时玩具出嗰阵时有个版本系有个罩住冇咗个大嘴咯。 变翻柯盘文样，冇 系变翻柯盘冇咗个嘴咯。 O、okay, K， 好啦，咁除此之外咧，系咪有单系香港有好得意嘅有个活动吓？大家有冇興趣玩一下嘅咧？有個即係咩$500啊？玩咪三 百唔係 三百蚊啊？就可以參加 係咪、啊、我唔記得咗幾多錢，即係買有錢 $50 五十蚊係啊！但係佢好似係咪已經抽咗定咪仲有一抽？我唔知佢到幾時。我 即係$50買滿$50就可以去參加，但係參加就抽出五位嘅即係選手嘅啫。咁五位選手就可以即係去咩？去立玩具係嘛？ 一分钟内立又唔立几多，跟住个总值最劲嗰个就免费送俾佢嘛，跟住其余啲嘢俾啲折头你啦就。但我唔知系咪一定要买嘅系嘛？ 咁样，咦系、哦？第二名就四折购买货品，第三至五名用七折、哦。咦？ 系咯，咁系咪一定要买嘅？ 哦，咁 即系如果玩嘅话，一定要买啊！我输咗，我一定要用七折买啊！ 哦，咦，咁咪即係好似嗰啲咩啊？嗰啲大胃王係嘛？食唔曬，平常食唔曬要俾錢㗎喎。 咁佢都要俾錢嚟嘅，咁係幫下點啊？ 咁樣，咦，咁到底係著數定係唔著數？ 唔係，咁但係同埋你攞嗰陣時啲嘢，其實未必係攞自己中意嘅嘛，一定。 係咯，咁你如果咁樣咁我立完咗，嗱當然啲嘢我贏咗免費攞走，梗係正啦。但係到時我就要幾多折都好，如果嗰堆嘢我係即係純粹去諗 值錢咯， 值錢啊嘛，係咯係咯。咁嘅時候咁，但係我之後又要一定要買嘅時候，咁咦咁真係有啲違背咗少少喎。 係啊，咁你係如果你根本就輸咗入去，咁你即刻揀曬嗰啲個價錢，做咗七折之後，你覺得 OK 會買嗰啲咯，一係就。 哦，咁样，哦，咁系，你都系咁谂嘅， 系，一系就咁谂，一系唔好嚟谂咗，我一定赢啊，要， 系，可唔可以攞咗佢山机啊？ 唔系玩具咯，我见啊， 咁啊系，一定要玩具咯， 系 啊，即系我唔见嗰个铺头有个靓女咁嗰啲唔攞得啊， 唔可以抬条女啊嘛， 唔得啊， 系啊， 唔系嗰个哥都得嘅，有折噶嗰个都，啲礼金平啲啊。哦，咁我唔知啊，咁呢個好神奇嘅一個， 唔係都係整個揭秘玩下嘢。 好似就之前美人搞過嘅呢、這個咁搞法就係啦。 多數好似如果呢啲係啲近時如果搞好似係啲電視台走去啲節目嗰啲咁樣玩啊嘛。 超級市場嗰啲， 係啊，或者超級市場係類似嗰啲啊。玩具好似就冇咁玩啊，好似啊。 冇玩具真係應該冇。係咯，金鋪一定冇啦。好咁啊！第一樣興趣啊，參加啦，試下 ，OK。咁啊，一分鐘都係立得幾多？ 嗯。 好。咁其實我平時都搞得啦，低低個數，入去攞。 係嘛？ 係咯。即係你攞得多嗰個數，咪你著數咯。你攞得少個，咁咪你蝕底㗎啦。唔係即係好似嗰啲參加嗰啲咩大胃王嗰啲咁樣嘛，唔係當然可以，你都有贏輸啊嗰啲咁嘅，又即係睇你點玩啦、啊。我覺得冇乜所謂嘅。不過我聽聞即係我嗰時問過咧，即係你搞呢啲比賽要攞牌嘅。 嗯， 係啊。不過我諗佢有嘅，係啦係啦。 嚇， 係咯，有啲咩競爭唔知咩牌嘅嗰啲係啊，即係唔係話你搞個比賽就可以就咁自己搞嘅，其實。 嗯。 係因為牽涉錢啊。好啦，咁啊，仲有冇其他？ 冇啊，应该。 哦，冇啦，系嘛？咁啊，系咪要讲下到底下礼拜咩做啊？ 下礼拜应该就系呢个怪兽与他们的产地啊。 哦，终于做呢出啦。 系啊，咁我见到啲告白都系埋佢嘅。 哦，好。 系啦、 啊。咁 呢套就好似我唔知话传系咪有第二集嘅话会拍。 有咁传。 系咯，又咩邓不利多嘅好似话， 唔係，即係已經話係會繼續嘅，最少。 哈哈， 即係唔係一集完嘅，已經有咁講過嘅。哦，係啊，話鄧比利多揾個第一組嘛，咦，要揾咩？咁咪揾翻阿慈力王做都最似啦。 又係咪講老啊？第一集。 係啊，佢講咗次啊，嗰時嗰個唔係慈力王嚟㗎，其實。 哦，死咗咪開頭嗰時。 嗰個唔係慈力王嚟，咁你唔揾翻慈力王做咧？即係我講老個慈力王啊，唔係新。 係，唔係後生，唔係啊。唔係啊，黐下教條嗰個嘛。 係咯，點解唔揾咧？ 唔知咁就貴一陣。 唔知啊，唔係呢個唔理佢啦，我覺得你都唔係好緊要嘅。咁你今次啲主角唔係講細路仔啊，我反而覺得有趣啲啊。 係，咁但係佢個都係好似即係個佢四個主角今次都係個有個肥佬係唔識魔法嗰啲咁啊，咁一搭喎又 係。哦，咁樣㗎。係 啊，即係應該係兩條女都識魔法嘅咁。个主角阿霍金就应该好似英国嚟嘅，佢今次喺美国发生 啊， 好似 系好似去咗 New York， 系系，好似系，即系总言之，就嗰个肥佬应该系嗰个角色就系唔识魔法应该吓，跟住但系佢应该会同另外有一个识魔法嘅条女一对咁咯，即系阿霍金就另外一条女咁咯，系啊，两批人咯应该啲主角就， 好似佢系大人咧，我反而有兴趣啲。 好啲嘢咁 我 想。 我就係我鍾意就係我會。 感覺上好啲囉我哋就。 係啦係啦。好咁呢度就睇啦咁仲有呢 係冰鎮房客囉。 係。 即係之前睇過個僆仔唔知鬼定咩啦即係。 係啦。咁另外就呢個咩兩公婆決戰特務王㗎嘛。 係兩公婆決戰特務王係啦。呢、這個24號喎但係我呢度見 囉。喔係呀。咦但係冰鎮房客都係24喎原來。 係。系啦，咁应该下礼拜真系应该避开咗啲、哦，即系应该怪兽与他们啲产地应该就 系、是。O、okay. K， 即系冇嘅下礼拜冇第啲嘅。 我美珠出城咯，唔知咩嗰啲套。 系，唔识啊真 系。系啊，系啦，跟住妈有喜事啊嘛。 系咩嚟嘅？ 应该啲爱情片啦、 啊。几时啊？你讲呢个几时啊？呢、這个 十八号啊？呢、這个。 哦。哦。 系西片嚟嘅，不过都应该爱情片。 下星期嘅 ，O K。 哈哈。 Okay, 好 咁就应该 我仲有 仲有24好似有一套叫做最爆盗贼团。 係囉唔知咩嚟喎真 係。哈哈都係呢啲应该搞笑嘅应该都。 有套咩幸福醋糖啫嘛。 哈哈。 阿 Kuga 做嘅小田哲洋。 嗯。咁啊蜡笔小新劇場版份啦早。早头早着梦作战咯，三十号。 嗯，咁死亡笔记呢个照亮新世纪就系11月25嘅。 系。 系啦。 咁我咦？而家佢话12月1号就妖夜沉落。 咪先，我讲错咗，嗰、那个仲系旧日子嚟嘅，系12月先做嘅，好似系咪死亡笔 记？系啊 系 啊。 我讲错讲错，诶又系旧嘅呢个唔啱嘅。 系。吓，12月1号咪做嗰个妖夜沉狼，个、 啊、 中文名叫《世纪血战》啊嘛。 系啊系啊，但今集好似又变翻唔好睇咁，唔知咩？ 唔知啊，感觉上系咪？ 系，我麻麻地。 即都系咁啊，梗系同埋有一号又有超人 X 大电影《我们的超人来了》啊。 系啦、啊，含紧超人 X。 系啦、啊，跟住仲有个钢锯岭啊，吓、啊，即系阿 Amazing Spider-Man 啊，加菲仔做嗰套。 系。是啊 都是一号做的。 阿 Mel Gibson 导演的嘛所以又有些信心的、啊、到时看看怎样。 哈哈咁呢个都是讲他说不开枪就是救啲兵的。是 啦、啊、不杀人的他是救人的。但又真人真事的又吹了不上。 是但是那个真人都几都好近好似零几年才死的。 是 吧、啊、我看过啲资料好像80几岁的。 是。 是啊。 OK。好、哦、咁你又上一套叫咩鬼魔童啊咩嚟嘅呢鬼戏嚟嘅。 係呀讲我僆仔俾个鬼上身就去驱魔啲咁嘅嘢。 佢俾人上身反而去驱魔 唔係係第二条友帮佢驱魔。係呀 ,Two Face 帮佢驱魔嘅、 哦。我唔係呢度佢成讲佢唔知用啲咩心理學嗰啲嘢去同呢啲嘢玩㗎喎。佢又唔係话係唔係神父。 唔係喺个精神世界同嗰个僆仔溝通喎。 咁过瘾喎。即係佢你大家諗起嘅驱魔片又係嗰啲驱魔人。唔係喎係科學嘅。 嗯。 係呀。 唔係因为佢搵咗啲神父啲全部唔得嘅先搵佢喎好似。 係呀。咁可能佢係咪其实唔係鬼上身其实係一种精神状态嚟嘅。 咁唔知啊，但好怪喎，佢又做到講到好大力咁掟走啲人喎。 咁所以呢度要睇啦。咁呢度既然佢用得科學去講呢樣嘢，就即係科幻片啦。如果係咁， 嗯， 係咯。好，仲有咧？ 係啦。哦，咁啊，其余啲唔讲，都系头先讲啊，12月15号咪《死亡笔记》照亮新世纪啊， 仲有星 系啦， 到一号啦，当然， 哈哈，跟住22号又《刺客教条》啦， 系啦， 系啦，跟住同埋啊《Star Lord》太空潜航者啦， 冇错啦， 吓，跟住《星梦动物园》啦， 嗯， 系22号 嘅，好怪手表嘅电影、啊、第二集、啊， 系啦。 就10月22喎、啊、呢度咪仲有升勢㗎啦香港而家妖怪手錶。 嗯咪其實都有嘅但唔係話好勁囉好啊。 所謂已經。 哈哈。 冇之前咁行。 可能因為中間俾阿比卡超整一整嘅。 喔咁犀利。 咪即係比卡超整咗之後好似一出去買啲嘢都好似。 就變返比卡超。 變返比卡超囉我見到。 喔、哦、ok。好。 係啦咁啊仲有長城囉。 12月 29號。 係啦即係啊。张艺谋带就阿麦迪文做男主角嗰套， 系啦，咁啊下年咯系咪唔讲嘢？ 如果啲大嘅讲两套啦，嗱，头先讲个《天煞二降》要讲翻啦，1月12啦，嗰套 Triple X 弹唔知仲记唔记得？其实喺度好耐之前啦，云迪素做主角嘅，咁而家就肥厚晒噶啦，咁但系咧，我睇个画头咧都仲系好似好精彩嘅， 系个中文名而家改咗叫《3X 反恐部族重火力回归》啊。 系啦，咁我睇个画头都好吸引。 系1月19号。 系，同埋个重点就系咧，系有阿 Tony Jaa 仲有甄子丹呢下先正啊嘛。 吓、啊，咁可以睇下。 系啊，咁我初都见甄子丹好似，咦，乜做好似敌人咁，但后屘又唔系，好似又同佢一齐，点会咁嘅？ 咁唔知啊。 系咯，同埋甄子丹呢度里边咧，反而我觉得佢几醒神噶。 嗯。 唔系佢平时咁噶，即系佢坏人咁噶嘛？呢度里边系，佢反而好似好睇啲。 平时又冇口木面㗎嘛之前。 冇呢套戏冇口唔係冇口面㗎 ,ok 㗎。 呢度比较凶神恶煞啲啊。 佢又唔好神恶煞㗎即係好似好串咁樣喎。 即係串串共醒啲咁樣㗎。 ok, 唔係咁死板咁樣。 鍾意啊係啊係啊。咁同埋呢啲真係真係打呢你有几个真係打咁樣打呢咁我呢套又唔係平时嗰啲鬼佬嗰種 action 片咁簡單囉。 系，咁其实有一套魔兽战车好耐之前睇过，咁佢一暂定都系1月26号嘅。 咩戏嚟噶？ 哦，咪之前啊，我唔记边个嘅，阿雷射眼个电影版入边阿雷射眼个阿哥，即系射光嗰个阿力咧，跟住佢好似遇到只外星生物，系响阿同阿车合咗睇，就变咗揸住架四驱车只怪兽入边噶嘛，其实。 Monster Truck 喺嗰度叫做。 哈哈。系咁暂定都系1月26号，不过唔知系真系真定咩啦。 好无聊嗰套嘢。 唔知啊，跟住佢有啲女朋友有几只都系咁入晒去架车度，唔知系怪兽入咗架车度变咗去炸咯。 有只系女嚟噶嘛，有只怪系。 系啊。 好搞笑啊，真系。系咯，我觉得呢啲系生物版嘅变形金刚嚟嘅啫。 系啦，唔知啊，但系好似嗰啲有少少嗰啲宠物咧，又喂佢食嘢嗰啲。 都系，嗰只嘢个样好衰，但系好抵死，好 Q 嘅。 系 啊。另一套咧，我谂都要讲一。下嘅就係、是、呢個叫做藥到病除啊，2月16號啊， 係 A Cure for Wellness， 哇呢套個畫頭不得了啊，真係成日好迷幻嘅， 嗯， 係啊，即係佢到底係咩時代嚟？佢睇落又係似到好舊嘅，即係好似你好似塞咗噴，咦塞咗噴好睇，唔係喎，咁佢呢套又唔係咁樣噶嘛，佢講好似好怪到咧，佢係真係異世界啊，定其實講係精神裏面見到嘅嘢啊，總之怪都好緊要，但係哇，我覺得呢套一定要睇嘅， 嗯。 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呢個畫頭或者貼翻上去群組俾大家睇啊？到時係， 哈哈， 即係好似關於精神病院咁嘅，我哋個感覺係，但係好靚嘅拍得，係啊， 係咁，其實有一套叫 LEGO 蝙蝠俠英雄傳咯、嗯，就2月9號做嘅，而家就係 嘛，呢套都要睇，因為 佢而家之前都放咗啲預告片咁，好似佢有少少玩翻好搞笑咁喺度笑啊小丑啊，話唔係佢嘅咩話唔係我宿敵喎，你係。佢話超人先係我宿敵啊！後面冇人話。 即係呢套直情佢係咁叫，但係 Batman 做主角嘅。 係啊。 係，即係佢又冇特別講 Pip Pop， 但係其實 Pip Pop 嘅個。 係。唔係咁，佢都話 Batman Movie 嘅，直情英文係。 係啦，但係佢中文就冇咁講。 嚇、啊！ 其實講 Batman， 所以呢度一定要睇。 嚇、 啊！好多下年好多啊，咁啊唔講曬啦，當然成個合戲最期待啦，但係嗰個錄唔先到啦。 系啊，有John Wick 二啊，二月十号。 Power Ranger 啦，系嘛？呢个战龙觉醒啦，一定要睇啦，笑到甩嘴啦，肯定三。 系系啊，跟住啊，系啊，Logan 啦 吓。系狼人三月二啦，喂，仲有蓝精灵仲嚟，四月十三。 系第三集啦呢、這个。 第三啊，系咪？好似唔知佢冇写数字。咁另外仲有呢个金刚啊，唔系无线嗰、那个嘅。聲稱 骷髏島 是骷髏島，即是同哥斯拉就嚟會打喎。咁呢個就3月9都係下年會即係等嘅。 攻殼機動隊有新啲嘅話頭 啊。可以講兩句如何呢？頭先冇講漏咗。 係。咁啊，其實3月30號啊，暫定做咗。咁其實咪見到佢著嗰件迷彩戰衣 囉。哦，唔係嗰個迷彩嘛，係啊。 係啊。 但點解佢變出嚟嗰度後面係維港景嚟嘅？ 系啊，唔知啊，但系佢有啲水俾佢，好似做翻嗰、那个即系动画版嗰个场面，同我跳打。 但系佢明明佢影佢个周围系嗰啲旧楼烂楼嚟嘅，但系佢企嗰个位置似乎系似尖东嗰啲咯。 系啊，佢后边无端端系港景咯，系。 系啊，即系好唔啱个位啊。 唔啱位啊，其实佢好明显一定系。 唔系，好奇怪地咧，我觉得有种睇紧特摄片嘅感觉。 唔系，佢特登好似个气氛都似噶，其实我觉得。 系啊，即系明明呢个荷里活特技嚟噶嘛，咦？但系我觉得好似睇紧蒙面超人咁嘅，点解？ 唔係有少少似啊！佢呢個面張開話技，好似機械面嗰啲，好似特攝片嗰啲。 唔知道我都好似咦咁咪 cheap 咗，係咯？點解似特攝片㗎？睇蒙面出嚟咩？ 唔知係佢想拍翻嗰種 feel 啩？ 係啊！哎呀，咁如果咁應該好平先拍到咯。 哇！應該我咁都唔會貴得去邊去做啊？ 應該揾香港嘅關公大戰外星人佢嚟拍咯。 係咁啊！做其實仲有下年有變形金剛衝擊戰士嘅。 哦哦，诶、欸，系啊，哦， 系6月22号咧，暂定系。 哦，一系喎，系喎，好，咁啊，到时睇下呢啲系乜东东啦 ，OK。 系啦，咁啊，另外仲有一个咩中文名叫《星际特工：千星之城》嘅，有个预告出咗嚟啦，下年7月做啊，应该暂定7月1号。 哦，你讲卢比桑嗰套。 系啊。 哇，呢套好嘢嚟噶，其实咁啊，有啊，呢、這个迪洛芬尼做呢个女主角啦，咁另外个男主角就系呢、這个。啊！嗰、那個叫乜嘢咧？那個咩二能咩啊？半變啊！二能咩？ 即係其實係我《Amazing Spider-Man》入邊嗰個新綠魔仔啊 ，Harry 啊。 上次嗰個新綠魔仔。 上次嗰個係啊。 即係嗰個係啦。喂，有人話靚仔啊，大佬！我成日覺得個樣奸樣啊，但係有人話迪卡比奧嚇。 哦，唔係，其實佢唔係咁頹嗰陣時，即係你見到佢樣好似隻眼有少少好似 剔 咗嘢咁咧。佢嗰陣時再即係細個啲嗰陣時，隻眼冇咁剔嘢樣咧，嗰陣時有少似嘅其實。 真係㗎。 不過佢個樣越嚟越似剔咗嘢咯，我 剔咗嘢啊！迪卡比奧嘛，好似。 係咯，我感覺上係咯。 我成日覺得呢條友做正，即係做好人似咯。 唔係有少少邪噶嘛，感覺上。 不過你揾個。搭阿迪洛芬尼都 OK 啊，迪洛芬尼个样都你都可以话佢邪邪地嘅，其实 系有少少系啊。 迪洛芬尼真系阿女巫啊，系可能有啲人 系 边个啊？边个芬尼啊？唱歌个系咯，卡拉 OK 迪洛芬尼 系。咁个预告片其实都系见佢真系走去，跟住又着太空衣喺度打嗰啲外星人咁啊。咁个 feel 又似翻第五元素咁样，其实 元素但系再靓好多。 咁係有啲特效靚好多。 我好期待，因為佢呢種其實係種歐洲式嘅科幻片嚟嘅，就係呢啲你睇美國嗰啲唔同嘅個 style。 哈哈。 咁同埋魯比桑都係我最中意嘅導演之一嚟嘅，所以我一定等佢呢度，係咯，唔係佢嗰個動畫得意㗎，係日本畫㗎，係畫日本樣㗎，直情。係啊，大家有興趣可以揾下個動畫睇下先。好，咁就冇啦，係嘛？ 係啊，其他啲唔講啦。 唉，唔講啦，其實都講好多。 係啊。 好啦，咁啊。好啦，冇嘢补充 ，OK， 咁啊，明谢翻啊，提供咁多资料俾你嘅听众们啊，多谢大家。咁讲我哋 email address 噶咯， 系， 咁你 tatsukusf@yahoo.com.hk， 如果带咩爆料或者我哋有咩讲漏讲错，欢迎大家随时写信俾我哋，等一等啊，回信嘅。咁啊，转个头咧，我哋都会摆上呢个 myautocast.com 就同 sci-fi 411，咁同埋呢个 sci-fi backup.thisistap.com 啦。sci-fi411backup.wordpress.com 同埋 allthewaysci-fi.wordpress.com 嘅，咁頭先嗰啲網更新咗之後咧，呢個香港網台香港播放咧 ，catchfire.com 就都會隨住更新嘅。咁另外大家去到呢個香港網台 app 咧，咁揾翻呢個 record 先咧 ，under 嗰度咧應該揾得翻我哋節目，不過就當然佢哋可能會星期一啊嗰啲先會 update 噶。咁另外咧，大家記得去睇下我哋嗰個專業啊，我哋個專業就係 facebook.com/sci-fi-allthewaysci-fi 就係咁啦。 咁另外呢大家記得加入我嘅 Facebook 聽眾群組，就係、是、呢個 facebook.com 斜同 groups 斜同3392617266632嘅。咁如果大家聽眾支持我哋呢，就記得分享返我哋個 YouTube 版啦。咁不過上個禮拜嗰套我哋都仲未可以抌到出嚟呀，因為都而家成日要用多時間呀，係啦。咁如果大家見到有 YouTube 版呢，就大家記得幫我哋去轉貼下需要俾大家，咁因為啲圖都專登揾㗎，你都係啦。係啦，咁我哋網上播放時間，不過我哋都要鳴謝多一樣嘢，就係、是、即係上個禮拜，即係上幾個禮拜有參加我哋呀呢個抽飛呀，係啦，攞飛嘅活動嘅朋友呀，咁多謝大家參加，咁亦都有好多朋友幫我哋 share 咗出去嘅，係啦，多謝返大家先。咁都希望大家睇下呢一套嘅動畫，呢、這個你的名字咁樣嘅。好，咁你網上播放時間呢，就係、是、逢星期一有 Rack 咗先啦，另外 OpenSkyRadio.com 美國時間逢星期一有我哋後期製作版嘅。好啦，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